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是 Sunny。 是，我是 Tasco。 我是马仔。 Hello， 我是江山不打。 喂，今个礼拜有没有科幻片啊？ 有科幻就不敢说，有肯定有魔幻，因为呢 魔幻就是因为魔道王。咦，为什么我见不到个戏名是魔道王的？ 是啊，他现在叫忠于原著啊，跟回外国呢叫回加勒比海盗。是啦、啊。 但其實一不嬲都係叫加勒比海盜，但我哋叫魔道王 嘅嚇。係啊，其實係啊，魔道王係我哋香港自我保元嘅老保，或者都唔係嘅。第一集佢有個副題係魔道王嘅，係、 哦、 啊，咁但係實整套戲係加勒比海盜嘅。係， 明白明白， 係 係係，我原來不嬲都叫加勒比海盜嘅。 係啊，都係加勒比海盜。 咁今集算唔算強勢就回歸咧？咁我睇北美嗰邊就麻麻。 我估個片商就想強勢回，咁啊，但係觀眾就強勢唔睇， 回水啊，咁 係啦，或者回水， 反正就唔得，香港就 O K， 係啦， 冇錯，係香港啊，咩鬼大 band 都話好睇啦，冇話話， 係咪即係都算係 Johnny Depp 唯一仲叫 keep 到嘅一個系列啦，至少就有一定，即係起碼又唔會死，最少都咁北美又唔好平啫，但又唔係差，咁啊整個票房都未算好差，係咯， 冇錯，咪同佢。同佢其余啲戏冇得比啦，佢其余啲戏就啲人就闹到 咧跑噶嘛，系啊落底啊嘛，其余啲戏系啊，佢而家都 好惨啊，真系好惨，其实又唔系咁 bad 嘅啫，系咯，唔知点解啊？ 冇错， 唔知佢要化咗个妆添，但系佢唔见到真面目是人咧，啲人话见到个样唔想睇噶嘛，啲鬼佬 变老啦，就系已经 唔知系肥咗啊。 好可憐嘅真係，咁樣搞到，哇！以前打 即係睇住佢啫，即係一係咪一個名人就咁睇住佢滑滑落，係啊，又冇住翻身 嘅啫。都好多㗎啦，都佢都其中一個嘅啫，即係好多都之前好勁，都突然間會即係冇咗個觀眾嘅，即係嗰個唔知啊，都唔知點解嘅。 明白。 要睇下佢下一套啊，下一套嘅怪獸與他們的產地要打佢㗎啦嘛，咁到底睇下佢得唔得啦嚇？ 咁係喎，怪獸與產地。 咁上一套佢最尾都係出咗場，冇 嘅， 冇嘅，冇啊！嗰套真係唔係睇佢嘅，個個都 係 唔係爆佢添啊！佢就話唔好出佢，話繼續。係 啊，係啊，係啊，真係有人咁講啊！ 阿哥連法老繼續做啊，話叫啊，哥連法老繼續做啊嘛， 係多過佢做啊，慘係 咯！ 唉，明明 Johnny Depp 以前好多人中意啊，後生好靚仔啊，大佬 係咁啊，佢數咗榜先啊。 喂，冇錯，唔係咁啊，講埋咧，仲有另一套咧，今個禮拜兩套都係波濤洶湧嘅，咁係 冇錯，一個就海波啦，一個就沙灘波啊，唔係沙灘排球，係啊， 岸上喎，我講岸上波濤洶湧， 冇錯， 咁啊，呢個就係沙灘拯救隊啊，嚇，慢鏡慢鏡添，係仲要有啲 叫慢鏡波濤， 唉。系啊，咁但系呢套就反而好多致敬位啊，咁亦都甚至乎有原装啊嘅男女主角都会即系登场咁样，系啦，咁即系又系咩？又系 Night Rider 或者 系 啊， 又见到佢， 系咯 ，Night Rider 即系上次啱啱呢个街都入加嚟示意啊，系啊， 系阿 Star 罗话想佢老豆好似似佢啊嘛， 阿 Star 罗冇错，系话老豆系咁样噶嘛，孖鸭 系啊。 咪竟然都有客串出過啊！上次呢個 呢 個街都加嚟第二，係啦。咁今次呢套就唔係客串，但係都出咗成場戲㗎，係唔係話影一影個樣咁樣？ 哦， 咁啊，好咁啊，等等啊，不打同大家介紹一下。咁啊，當然都係啦，等仲有其他話題。喂，快啲數榜先，係啦，不打今日趕地時間。 係，咁啊，第一就香港梗係加勒比海盜惡靈啟航啦， 就第一位嘅。系啦，咁啊 當然啦，嗱你五百五幾場啊，嗱呢啲啊叫大型發行啦，嗱之前你記唔記得啦？有幾套都係三百八啊零，呢套 554 啊，咁飆都已經幾堅啦。 呢啲係超大型，超大型， 超大型，但係超大型咧，佢跟唔跟喎？嗱之前你記唔記得超大型有套唔記得好似嘅《狂野時速》啊，差唔多成三萬幾人氣啊嘛，佢而家二萬五啫，嗱即係點樣少一截啊？係啦。系爭啲嘅， 咁但係戲院啊，差唔多間間院都做喎， 係啊，大 有啲都係。 同埋咧，屈睇 3D 啊，屈睇 3D 啊，佢又係冇 3D 啊，減粗睇 3D， 佢 3D 就係啊， 咁樣係， 所以啊，唔係好攰我睇到，係啊，係， 即係唔係好得嘅咩？啲 3D 我 3D 唔得，我得唔得？佢肯定唔係我，不過我後屘睇翻好似話係實拍嘅，有部分係實拍，但我望落去都假假地，即係我嘅感覺啊，呢個感覺定係未有資料受 限。拍 3D 都假 ，OK。 咁我 2D 變 3D 咯， 係， 好，第二位， 29+1 啦。 29+1，哇，正喎，係咯， 係咯，算好咯。喂 ，keep 住百幾場，同埋咧話，不過咧個人氣就爭好遠嘅，即係上面係20,000+，佢係2,000+嘅。 哦，咁唔可以咁比。 係啊，第二位嘅2,000+， 係咯。 但係你睇下第三位。 但係佢贏咗二型勝約喎，係咯，第三位。 嚇，二型勝約都係喺114場啊。 其实差唔多啊，如果场次犀利啊，同29街差唔多，系啊。好，咁啊，新上嘅第四位系嘛？ 吓，沙滩拯救队。 冇错，但系场次其实仲多啲嘅，但系唔知得第四，可能 系啊。 我怀疑香港系咪啲人都冇睇过咧？呢套喺电视。 唔系嗱，电视剧就真系冇人睇过。你问我，我啲年纪都睇唔过。 冇做过嘅咩？香港冇做过噶？ 香港冇，应该系嘛？我又知个叫喜剧，我唔系跟得熟。 香港冇做过。 有冇高手講下我唔知嘅啫，我就唔知道，我係睇到戲我先知原來係電視劇嚟嘅，係啊， 我唔肯定香港冇做 咯，唔記得啦，但係知道有呢套嘢嘅，我細個嗰時就， 啊，我就知嗰個男主角成日揸住嗰個紅色， 牛脷叫做， 係啊，咁咧救生牛脷嘛，咁跟住喺度笑咩，係咁樣噶嘛，有個咁樣嘅畫面咯，係啊， 嗯，好， 係啦，咁啊第五啊訪客啦， 係啦， 係啊， 第六 係。失眠 哦，而家转咗上 ，OK， 失眠系 系啊，转咗上嚟 系第七位 吓，呢个独戒啊， 独戒系第八位， 天父的礼物啦， 系第九位， 完美圈套 系，都仲有第九算系咁 啊，好系啊， 好第十位 系银河守护队二啊， 冇错啦，咁即系呢套一样有阿 Knight Rider 出现，好有冇啲系新上但系已经喺下边嘅咧？ 哇！真係正常啊， 係 喂，流亡詩人咩獵老達好似係咪係正常啦？總之係嘛？ 係啊， 我記得係啦，係啦係啦，係正常啦。呢套5月25日即係過咗，係啊。咁啊嗱，真係唔知咩嚟㗎，因為我連個詩人阿獵老達我都唔識，阿獵風冇人識， 智利㗎嘛呢個係， 係啊，無謂即係呢啲科嘢就唔識啦。跟住再數就話仲有套《櫻桃小丸子》。 是啊，不過呢個冇宣傳嘅呢套嘢，唔知點解。 喂，上咗添啊，不過唔係原來唔係呢個禮拜噶，上個禮拜上咗。 係啊係啊。 哦，30周年啦，估唔到櫻桃小丸子，即係如果我細細個睇佢，佢而家都應該30幾歲啦，小丸子。咁咪卅周年啊嘛，係咪先？你跟翻戲電即係戲劇入邊年紀。 佢實質咧，佢故事入邊講嘅其實係70-80年代㗎。係、 啊，知道。 因為佢有提過呢個能源危機，咁所以要出超合金呢樣嘢。係啊，係啊，係 啊，所以其實唔係現代㗎，不嬲都係啊。 係。 係。但係佢拖住佢嗰個邊個嚟嘅咧？咁大個嘅，佢 個懷疑係鬼，會唔會穿越啊？ 穿咗，唔知佢家姐大过咁多嘅咩？ 唔系，同埋佢家姐唔使戴呢顶帽噶。 系啊，同埋似系佢即系同一个人嚟喎，佢大个同佢细个咁穿越玩。 吓、啊，唔系啩？即系讲系大个咗 系 小。 系啊系啊，真系喎、啊、嗱，因为咧故事要分5個單元啊，话系咩噶嗱？出相册，一边看一边有回忆，咁跟住有少少咁样。 哦， 似我估系穿越嘅位、哦、有啲系啦，即系大个咗嘅小丸子回忆翻。 仲著翻件衫嘅， 咁佢 哦，不過咁啊係，台灣版都係牛龜咁大個嘅， 都係笠住頂帽， 係啦， 都係頂帽。 咦？唔係，我頭先咪講漏咗一套咧，20位有一套叫做咩《想死冇咁易》，係咪中咗嚟嘅咧？ 我見唔到喎，係喎，救命先， 係啊， 一場啫喎，上咗， 上咗啦， 係喎，5月25日咩嚟㗎？喂，又係咩㗎？ 知啦，係咪又係死極都死唔去 咁？就係講個人嚇，佢個老婆死咗之後就嚇。啊、一事無成咁樣咁啦、啊、然之後又啲性格變得越嚟越衰咁樣啦，好難頂嘅咁樣，咁就之後諗住死啦，但係死嘅都死唔去喎，係咪香港以前有套 死唔去到底係即係屎忽撞棍咁啊，定係 多發定咩啊？ 咁我唔知喎。 係。 但係我就咁睇就話瑞典啊。 系啊 ，unbreakable 咁啊， 可能系。 我谂呢个应该唔系嘅，应该系咪都系即系讲啲即系人生嘅嘢多啲嘅啫，系嘛？ 照计又系。 人生美好遗憾咯，但系佢系瑞典史上话最畅销新小说嚟嘅，即系青 少 年 改编 啊，即系网上小说改编咁 啊。青少年但系佢讲话八个好似。 唔系，即系新人小说，即系嗰个系新嘅作家，即系个作家系新人嚟嘅，系啦，佢写嗰个话八嚟噶，即系可能 系。系咯。唔知令我諗起以前有套粵語片叫做《遊戲人間300年》啊， 係， 係啊，唔記得係譚炳文做啊定邊個做嘅，即係啊，就係嗰個死唔去，但係搞笑嘅， O、okay. K， 嗯，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不过同呢个同唔同我唔知，因为未睇过呢出噶啦。嗰套都以前都间唔中喺电视会播下。 佢呢套应该唔搞笑嘅。 吓吓吓，嗯，好，咁啊呢个补翻系啦，就先讲漏咗系。 系啦。 好啦，咁啊数完榜未？ 数完啦。 好啦，咁首先嘅系香港观众用嘅脚同荷包去投票，咁啊你啊以作参考嘅，唔需要信晒，咁你有你唔同嘅选择，系啦。喂，咁你開始講戲啊！我唔中意穿橋，唔中意聽古仔朋友熄機。喂，好啦，咁啊，講啊咩？加勒比海先啦。 誒，加勒比海度先啦。咁啊，先講咧，我真係問下你哋，即係各位高手。咁咧，我呢個視頻 我 真係唔係跟得足㗎，因為咧，我啊即係睇完第一集，我覺得啊，即係不主插第一集，但係就覺得啊麻麻，普普通通。咁啊，第二、第三個直頭啊，覺得討厭嘅，直頭就唔掂嘅。第四集直情出文就三千字就開曬佢波，就我俾啊，唔知俾五分定六分嘅啫，一百分滿分啦，得唔得？係啦，就俾五分六分得唔得？咁啊，跟住所以呢套咧，我又即係入咗場都預咗插觀嘅心態去睇，咁我就都即係你話我 bias 又好，話我主觀又好，仲都係咁垃圾。即係你問我呢套我評啊俾，因為佢有段父子情啊。加少少分，最多十分咯，即係大概一百分滿分啦，嚇得唔得 ？O K， 有父子有父女咁啦， 係啦。咁啊，點解咧？第一就我就都想問一下啲各位，無端端佢拍到只 Marvel 咁樣，啊唔好話 Marvel， 拍到 DC 咁，我覺得套戲似係最後係喺度交代個潛水俠出場嗰、那個。 识 到你， 系啊，即系下一集 啊，系啊，佢插咗芝麻，又好强调芝麻，后屘打爆埋芝麻，咁下集佢呢、那个即系大家知道最后有终结彩蛋啦，话就话嗰个好似系个 唔系、大家未必知道啊，你快啲讲啊，好多人走咗啊，知唔知啊？你讲啊，其实你出晒字幕，使唔使出埋呢、這个电影公司 logo 先有噶？ 系啊，先有，最后真系终结最后啦，去到尾出埋 logo。單啲唱埋燈嗰下先有，但係都長啊、那個彩蛋，你冇睇啊？ 我嗰度睇啊，直情著真係著埋燈之後再熄翻啊！ 我再熄翻 哦，咁樣咁人咪應該走曬啦，應該都 哦，唔係都有十個八個留低， 十個八個哦，唔係，但係如果有睇文，好多都一早響咗話有彩蛋，我都係收到風 暴嘅彩蛋先啦，講個彩蛋 咁個彩蛋就話咧嗱，你知今集就講到尾啦，有個男主角就奄嘅，奄個男主角原來就係第一集佢嗰、那個即係、就是、個朋友啊，咩叫威爾啊嘛， 威 爾嗰、那個嗰、那個 即 係阿 Will 嘅， 拉麗莉係嘛？ 係啦，即係個仔嚟嘅，咁最後咧個仔就好叻仔啦，成功又揾到，即係其實成個主線係個仔調翻轉走去揾阿 Johnny Depp 嘅，然後就個 Tom 佢就要揾佢老豆，咁知道佢老豆，你知第三集就做鬼咗個幽靈啊嘛，咁啊變咗就翻到屋企啊嘛，又唔上得岸啫嘛，做到幽靈，咁於是就話要揾嗰支即係阿潛水俠嗰支矛啊，你就係咁啦，我都唔知嗰支矛點嚟啊，佢都冇解釋，總之話咁回頭海有支矛插咗喺度，長插嘅，即係插咗幾億年噶啦，但係佢又話得佢揾到，咁佢又掹咗支矛咁樣，咁最後屘解咒，咁佢解咒之後咧，咁佢哋兩個係爺爺冇老到啊，咁啊出翻嚟相遇嘅，即係父母咁啊有個。感動位咁啊，終於變翻正常人啦。咁跟住咧，到終極菜蛋啦。咁我兩個啊瞓覺，咁啊攬住瞓啦。咁跟住有一陣之間對門開咗，有個人影行入嚟。個人影咧就隱約見到咧有啲須喺度喐下。咁啊，大家都相信估計 係 魷魚須，係啦，即係嗰個八爪魚怪。第二、第三集叫海燕王係嘛？即係嗰翼就我唔知道，叫有隻嘢啦。咁咧，跟住加上你記得佢隻手係呢個龍蝦手嚟㗎，龍蝦 嘅 鉗鉗， 係啦，咁佢就 high 拉埋嘅。你睇個影就話喂，都可能我估錯啊，唔俾佢黑回事㗎嘛，係咪先？咁但係問題係，再有隻手，另一隻手，係啦，成隻龍蝦手咁肯定係佢啦。咁佢就一嘢想殺，即係隻手啊踢落張牀度，嗰下醒咗。咁原來發惡夢，得唔得？即係嗰個即係阿 Will 係嘛？阿 Will 阿威係啦，阿 Will 醒咗。咁但係發惡夢之後咧，咁跟住我望下周圍冇嘢，然後就繼續攬住老婆就瞓覺。咁但係鏡頭就跟住個視點拉落地下咧，發地下咧有啲貝殼濕嘅， 有啲藤壺啊， 咪即係 係啦，有啲藤壺。冇錯， 有兩粒咁樣， 即 係 證明係啦，即係證明唔係發夢，即係領個嘢或者點咧？究竟系咪上咗身定还是点咧？咁啊，冇咁又下集分晓嘅，咁 样。咁其实咧都好明显，就今集就玩翻呢、這个黑珍珠号啦， 冇错。 跟住第三集就玩翻只墨鱼啦，咁样。 冇错。 即系八爪鱼啦。咁跟住会唔会揾埋周润发出场咧？ 唔知喎，你問我，我都唔知，其實我都好難定義。 多元化就唔會㗎啦，我估。 因為呢集係 reboot 咧，算唔算 reboot 咧？定還是係叫續落去咧？ 不過佢叫出翻啲人咁咯，即係。 係啦係啦。 即係周潤發，因為嗰時咧，佢話原先個概念其實係張寶仔嚟嘅。係。咁周潤發唔做，佢考慮揾洪永城啦。係。 係 咯。 冇錯 係啊。咁啊 ，anyway 啊，即係我都覺得周潤發嚟講咧，佢都算喺荷里活。即係賴嘢嘅西片啲套都算係其中之一套啦。 係，冇錯。 係。 咁啊，敲大頭啦。咁啊 ，anyway 呢套咧，我不嬲真咧，真佢就因為咧，佢係嗰啲即係鬼鬼馬馬，咁啊，即係佢塑造嗰個角色就永遠入面就即係糊糊碌碌，跌來跌去，跟住胡胡鬧鬧，又永遠冇事呢下搞嘢喎。咁你永遠冇事咁咪唔好睇㗎嘛，個故仔。即係你 Johnny Depp 咁，永遠都係咁。咁你知佢就算點樣俾人哋捉啊，幾千個人圍住佢，最後一定冇事。但佢冇事又唔係話靠自己實力㗎喎，永遠糊糊碌碌或者有人幫拖，跟住碌來碌去，咁最後搞下搞下又得咁。咁呢套即係呢個元素就你問我睇咗一集就叫做都叫啊 OK 啦，你中意咁設定咪咁設定。但係睇咁多集好鬼膩，即係我睇到滯嘅直頭，我直頭有啲反感啊！即係佢啲演技，你係知永遠眼仔碌碌，其實就叫冇演技，邊度演技啫？冇表情，即係個樣怪雞，跟住咁樣咁樣，跟住同埋佢講入邊都佢好自私噶嘛都，即係其實佢係完全係為自己噶嘛，佢又唔會有自謀噶嘛，全部都係靠苦碌啊，戇居居咁樣。咁你唔差咯？呢個角色塑造，我唔明點解 第今集翻嚟講，佢細個係有自謀啦，佢呃到嗰個船長奶嘅。 冇自謀，不過叫做有個急轉彎。即係引咗個船長入咗嗰、那個嗰、那個洞度，咁啊叫急轉彎咩？叫係啊，可以話咧叫有啲 佢嗰招轉彎又係咁樣綁住啲石燈部船，突然之間扯翻部船轉彎嗰樣。 佢咪扯，即係佢擺，即係落咗條繩落個潮石度，咁有個有個圓心點咯，跟住佢就轉舵，咁佢咪條繩綁住咗個中心點，咁啊一個圓形 都話。最有謀略咁一次係嘛？ 係啊，可以咁講。都唔係話，唔係最後無論，我都係唯一一次佢正常智力，其餘集數都弱智，根本上白痴嘅， 冇辦法啦， 真係。即係咁黐線嘅， 我係咩馬仔講咩馬仔？ 係，唔係其實我睇咧，佢Johnny Depp呢個角色咧，呢個船長，佢咧喺個古仔入邊咧，佢次次講佢好醒咧，係但係之前發生嘅事嚟嘅，即係其實之前都有個情況出現嘅。 講到 佢次次咧，佢點樣即係點樣？騙咗人一鑊啊，或者偷人啲嘢咧，佢講到好勁嘅。但係佢喺套戲入邊，實質嗰個時間行嗰陣時睇咧，真係嘅。 實時永遠都係啲嘢俾人拉捉緊啊，俾人追緊啊，跑緊啊咁樣嗰啲噶嘛，永遠都係咁。即係長期下巴其實佢，你坦白講咁樣。 係，但係唔知點解佢喺個似人追佢之前個理由咧，就話佢好點樣好勁啊，整咗啲嘢啊，騙咗人一鑊啊， 冇錯 。偷咗人嘢咁啲咯，都係咁咯。咁所以你睇嗰陣時咧，唔會覺得佢勁嘅。所以我嗰陣時睇啲人唔中意就係、是，哇講到嗰個人咁叻咁醒咁，但係點解套戲入邊係廢嘅？ 其實佢應該好似雷朋啊、哥布拉啊或者成龍嗰啲啊嘛，即係佢做啲動作好搞笑，但係其實佢其實係好勁嘅，即係你應該係咁先好睇啊嘛。 正常咯，即係你本。 即係其實佢好勁嘅，佢係中意無厘頭啊！咁即係佢個人係咁嘅，咁即係咁咪 OK 咯。咁但係唔知啊，但係佢呢個真係好突破咯，突破到佢真係廢咯。 係啊， 係啊，咪同埋最大鑊就即係你話睇好似成龍咁樣，咁佢就真係有啲雜耍動作。我嘅意思就唔係話純粹佢喺度走嚟避來避去，或者係嗰啲龍虎武師跌落跌去入啊，佢自己會雜耍啊嘛。但係呢套邊有啫？佢成日喺度翻行啫嘛，一係捐咁樣，就佢都爬都好少爬。捐窿都好少嘅，其實總之行嚟行去，有啲位啊整啲槓桿啊，趌起啲嘢啊，打落另一個人度，跟住有啲人啊跌低咁可能，或者戇低啲嘢跌低。 做咗成龍㗎啦，佢當做咗㗎啦。 咪咯，咁你唉，真係衰到爆炸，真係。同埋我唔係好中意佢，即係嗱，我接受到佢，譬如第二啲嘅，即係。第二啲佢票房差嘅，其實反而我覺得唔難睇。 係啊，其實嗰啲反而唔差 喎。係啊，即係譬如你話佢有套催眠㗎嘛，催眠啲乜鬼咧，好鬼難，好難頂嘅話，啲人變咗一粒粒納米科技㗎啦，唔知叫咩催眠啲乜鬼。係啊，咪唔記得我即刻查翻名。咁嗰套佢又即係又係好似用依隻演嘅，不過就陰沉啲嘅。咁我唔係至於反感。咁好似之前即係如果魔幻啲嗰啲，譬如你話阿迪士尼啊，即係阿愛麗絲夢遊仙境啊。或者咩朱古力掌門人嗰啲，我又唔反感，因為嗰啲佢擺明魔幻嘛，即係哇奇裝異服入面又會咁樣啊，咁我又覺得起碼唔反感。咁但係呢套咧就真係唔知佢呢個 character， 即係 Johnny Depp 呢種演繹配呢個 character， 魔道王呢個 character 就我就直頭係覺得好鬼精神節目，我就有隱意覺得 即係一聽把聲，睇佢個畫面直頭就真係好鬼煩。 即係呢啲係咯，個別人士啦，即係其實有中意嘅朋友就 OK 中意嘅。 係咁啊，一咯，咁啊二來就即係你話喺戲就嚟到第五集就即係渺無新意啦，可以話。即係你唔好話佢專咩致唔致敬 先啦。佢冇㗎，佢其實係出翻啲舊嘢嚟，等你啲人去懷念㗎。係 啦，即係再睇到鑊咁解啫。即係全部係就啲元素都冇加新嘢。即係通常你話呢啲加咗個 young 啲嘅角色，咁啊梗係希望可能有啲新血啊、新面孔，或者叫做年輕向啲。佢又冇嘅。 咁咪當另一個新章嘅開始咁咯。 係啊，但係問題佢加入去喺個故事入邊又好浮，即係。冇乜戲劇做唔嘅，即係嗰個僆仔。咁不過當然又都同嗰個女主角有條感情線啦。反而嗰個女主角即係天文學家，因為佢加咗落去，變咗原來係嗰、那個即係嗰個艷仔船長，即係嗰個人嘅女。咁啊變咗多條父女情，就我又攞到分嘅，覺得即係咁呢啲叫做戲有戲劇做啊。咁反而嗰個男主角即係話曬都叫名門之後啦，咁緊要嘅角色，咁嗰段父子子情咧就唔覺嘅，即係好淡嘅喎。最後出嚟都係話啲哎呀仔。哦咁啊！你做到啊，估唔到你咁樣攬埋一嚿。 唔 係 咁，佢都一開始都有講下佢嘅，不過嗰陣時佢係僆仔嗰個樣啦。 係小朋友，即係成個仙班嘅樣噶嘛。 不過其實我提議咧，佢不如咧下一集開始揾到惡魔果神咧。 係變路飛。 跟住阿 Johnny Depp 又轉轉個碌戴翻草帽，會唔會好睇啲咧？ 係咁樣 未用啊？ 係啦。咁你嗰條女就男尾啦，緊嘅啦，跟住就再加咯，一路加角色咯，係啊。 轉轉咁做係咯，係咯，由魔道王轉做咩？海賊王啊！ 海賊王。 唉、哎，咁可能好睇啲啊，大佬係咯。咁阿Sunny都睇咗，咁Sunny有冇咩意見講啊？ 哦，咁呢套就其實我覺得咧，佢嗰個 CG 啊，即係尤其是係佢嗰啲敵人嗰啲 CG 咧，唔係咁靚噶，尤其是係佢。佢嗰執頭髮咧，好假啊！我唔知佢係特登做嗰、那個鬼啊，或者幽靈嗰個效果係要咁做啊，定係咩啊？咁佢嗰個頭髮喐動咧，真係好唔自然啊，衰過之前個八爪魚，係啊係啊， 好浮 啊！係啊係啊係啊，好唔實在啊嗰件事。咁同埋咧，另外佢嗰啲鬼船員咧，佢又整到佢爛咗一忽啦，但係咧你好明顯就。覺得嗰一忽係，哦，佢 key 走咗嗰一忽嘢咁咯，嚇、啊，即係又係好假啊嗰個感覺。咁但係當然你話如果小朋友當佢小朋友片咁樣睇嘅話，冇問題嘅。不過佢呢 嚇要咁樣啊，慘 係啊， 唔係但係佢之前啲集數啲化妝 OK 嘅佢， 係咯係啊。 今次 即係今次係好多係 C G 做，因為 會 係因為佢做到誇㗎，佢係嗰啲譬如佢嗱唔好計個男嗱奸嗰個男主角啦，咁佢直頭半個頭冇咗嘅個後邊，咁啊有啲裂開咁，同埋佢又特登做到即係佢又唔係飄逸，即係嗰啲頭髮係似好似有啲叫咩反地心吸力咁啦，你當我覺得係有啲似，係啊，或者應該咁講，佢係模擬緊喺個海度。啲頭擺喺個海度就會即係咁樣，好似個海，但係佢就係啦。但係而家佢就企咗喺個陸地，都係咁，即係有嗰種半漂浮、半隨住個海水喐嗰種感覺。 佢又唔 係 企喺陸地， 呢樣就已經好離地，但係嗰啲船員就離地啦。嗰啲船員頭係半，佢係講佢話仲爆炸嘅，俾啲火辣到。咁佢嗰啲船員有啲係譬如冇咗上半身，咁就冇上半身咯。但係冇上半身，可能佢有隻手，佢咁隻手同個上半身就會凌空。中間係冇嘢 嘅， 咁佢就玩呢啲，譬如個頭又係個頭，可能佢半個頭冇咗，咁佢可能就係見到兩隻眼啫，但係冇到個嘴，但係嗰度會成嚿嘢透明咗。 咁佢搞到咁真係， 係啦，咁啊，即係變咗啲嗰啲，即係不連接嘅嗰啲，佢嗰啲鬼怪嗰啲人，就變咗係咁樣咯，即係好似一隻斷肢咧浮喺空中咁咯，即係你當係咁嘅感覺。咁中間仲有一幕咧，就話講佢見到佢同啲真人打啦，人開槍。咁開槍咧，明明打嗰人個頭嘅，但係個頭因為有一忽冇咗啊嘛，個粒子彈啊穿過咗，打咗後邊個同伴，咁啊即係用咁樣去表達，原來真係冇嘢嘅，佢唔係透明，佢係真係冇嘢嘅。 咁如果俾細路仔睇，會嚇親啊！呢啲又 哦，咁我又 好得明嘅，係咯， 又未至於好核突嘅嗰啲喎，我覺得。 但係嗰啲船員就好錫咯，即係佢真係刀劍劈嘅啫。咁啊，同埋佢又有招秘技咧，就可以海度行嘅。即係佢哋可以跳咗落海咧，喺個海水上漂嘅咁樣嘅，係啦。咁我咁諗你，咁你如果識得呢招，其實你都無敵㗎啦，喺個海度接近。 哦，咁佢哋係啊，喺個海度係無敵㗎，佢哋。 基本上 最大 鑊 就 係 咁咯。我唔覺佢哋無敵呢下大鑊，因為佢鑊上到啲船咧，搞好多嘢都唔煩嘅。即係永遠，即係你照計咁樣無敵，照佢一上到船咪查曬啲人，跟住又燒船啊、立嘢咁樣。又唔係，好啊！只要無端端隻船又要抹起嗰啲骨咧，好似想吞住隻船咁樣嘅，但係超現實嘅，望落去隻船唔知點解反起咗，好似即係唔知做乜咁樣，跟住有啲魚骨咁樣懟埋佢。咁有魚骨懟埋佢隻船都唔會爆炸啫，係嘛？你最多咪插爛隻船，我都明一插落去，成隻船人哋隻船爆咗，佢自己冇事咁樣，拗曬頭。 哦，咁唔係嘅，咁嗰陣時好多火藥啊剩嘅嘛，咁樣咁可能你當係咁整爆，都唔使理佢 啦。類似啦，係。咁啊，同埋就佢嗰啲透明船員又即係都係咁樣刀劍劈嘅啫。後期發覺佢連啊，佢嗰啲即係你知黑胡椒好冇好多船員噶嘛，即係嗰啲都係叫做下巴角色啦，成個維京人咁嘅樣啊嘛。連嗰啲維京人都去同佢哋打隻抽嘅，即係打得不相上下嘅。咁你嗰啲船員 即係啲鬼冇渣， 係啊，啲鬼好渣， 唔係啲鬼 完全冇 戰鬥 力 㗎。 佢只係得刀劍都斬啫嘛，佢即係同正常你嚴格講，佢除咗不死。但係就佢啲劍術嗰啲都係同正常人一樣，咁啲人可以擋到咁樣搞耐嘅，佢殺一個人都分鐘可以正常人咁樣搞兩三個字都殺唔到個人嘅咁樣嘅，係啊，啲能力好低嘅。 哦，即係我知啊，即係佢學咗阿貞子啊，即係喺現實度阿貞子咧掟個波都掟唔到噶嘛，跟住就成個撲街咁樣噶嘛， 係 係咪係咪嗰啲啊？ 冇乜體力 嘅 因為 係冇乜體力嘅，好虛弱嘅。你覺得佢係好可憐啊？快啲掟完個波，快啲翻屋企啦，唞下啦。即係咁噶嘛，佢哋係咪咁咧？其實啲鬼係咁樣嘅，好虛弱嘅。係咁，佢唔好出嚟揾食啦。咁樣就 唔係。但係 咧，我第二係我第二 全部都係見，即係見到就搞得掂嘅。即係總之係男主角佢哋呢班咧，就永遠係苦苦碌碌嚇，打極都唔死嘅。其他嗰啲船咧，基本上一遇到佢咧，就俾佢搞掂啦。 係啊，唔係咁呢個模式就其實你要插就冇得插，因為第一集已經係咁啦。即係如果你話呢個就冇，即係我真係，即係有啲人話以前嗰種面咪中意咯， 咪就係啊 SM West 嘅蝙蝠俠咯，即係嗰個以前電視劇嗰個咯，即係全城人都蠢嘅，睇咗蝙蝠俠就冇咁蠢，即係咁樣。 係啊，係啊，即係佢都弱智，不過就佢係輕度，其他啲人就嚴重。 係啊，佢輕度弱智啫，其他人就重度啊。 即係你問我咧，第二差就即係，唉，嗰啲人話我 bias 啊，主觀啊，人哋係咁啊，個風格係咁啊，你鬧咩啫？咁你都要睇個劇情個推進啦、啊。呢套戲最大鑊就咧犯咗好大忌。咁我哋睇魔道王啊，跟住遇喺海啦，就算唔海，你都海上劇啦，你冇海都有隻船啦。佢差唔多搞咗我諗接近一個鐘佢先上船。佢之前喺陸上搞，係 嗰劍銀行 嗰 度啊， 裝啲 deck 咁之類咁樣。 佢劍銀行嗰度直情係抄呢、這個狂野時速嘅。 系啦，系啊系啊， 咁佢入 咩马车飞嘛，即系有啲 车 钱嘅 个金库啫嘛。 系啊，同埋嗰你话佢陆上嗰段咪好似独行侠咁咯，即系上多年咪有套独行侠咧，话佢就谂多个啊嘛，但系系啊，但系好搞笑嘅套戏永远话套戏永远话独行侠，但系入边从未试过独行嘅，我哋永远都两个人噶嘛，我都唔知点样叫独行侠，拗晒头，咁啊又系咁样跌跌碰碰咁，好似啲西部咁样，啲火车又跳嚟跳去。咁呢套咪又係咁樣搞咗好耐都係陸地，咁到出咗海咧，就以為真係哇即刻要好緊張啊！喂，佢又已經講到三方勢力喎，又有海軍嗰邊又有個去救嗰個嘢，跟住有兩個結盟嘅同嗰個魔鬼，咁啊哇咁啊哇幾隻船追住佢，咁啊佢話打咗隻嘢咁樣，哇點知海軍最後出場秒殺，我諗出咗畫面兩秒到，咁啊見到原來就係嗰隻魔鬼又嚟到，咁魔鬼一抹開佢嗰隻船嗰個口咧，一嘢咁啊海軍就爆咗，咁啊完咗。即係搞咁多嘢，咁跟住嗰邊打又係唔打喎，永遠又上船又傾偈喎，咁跟住後屘又唔知點樣又放咗個 Johnny Depp 去個島度，咁最後又有啲鯊魚咁，嗰場好鬼粗啊，啲鯊魚假到喊，嗰啲特技垃圾。 鯊魚骨嗰啲啊嘛，鯊魚骨 嗰啲。係啊，即係屍體死鯊魚，但係就活咗咁樣咯，喺度咬佢。 唔知係點樣走出嚟嘅嗰啲嘢，即係啲雀又係咁樣骷髏雀咁嚇。 所以咯，喺度游咁啊，跟後屘上咗個島無謂噶，搞搞笑笑又俾咩島，原來又話有當年即係又係致敬翻，我唔記得第一集嗰個奸嗰個，即係曾經 Johnny Depp 搞掂咗佢嗰個，咁佢喺度，跟住又唔理無端屈佢結婚，咁啊喺度搞搞笑笑，有個肥女人又話要錫啊 Johnny Depp， 咁然後後屘嗰班友仔又嚟到，咁最後啊就喺個袋度揾翻個玻璃樽，又放呢只船，咁跟住後屘大家上咗船咯，咁啊叫出翻黑胡椒只船。 嗰只船就一直就喺个玻璃樽，个玻璃樽就话 Johnny Depp 带住起身嘅，就咁样嚟致敬嘅叫做。但系中间等得拗前前搞我好鬼耐，好闷啊呢啲剧情，即系你低手啊嘛，即系你问我，即系你编剧你编呢啲，你我知道你要出只船，咁你砌得好啲，你唔好咁。咁出到只哈维兹船又唔觉有啲咩好睇，又冇船战喎。到 ending 我已經，咁就最後就已經去到嗰個所謂得嗰個天文學家知道嗰個島。咁去到個島咁之前又梗係兩隻船又撞埋一齊，咁跟住有啲 battle 啦。咁嗰啲其實屌，你嗰啲魔鬼可以踩到個海噶嘛？其實你使咩隻船拍埋去啫？你冇離遠衝埋去咁都啱唔啱先？咁你係要兩隻船拍埋跟住跳落嚟咁嗰啲衰嘢。 咁佢都有樣嘢，佢話佢哋唔可以上岸呢樣嘢嘅。 係啊。咪啊！我知道，但係咁你唔使上岸，但係你隻船你可以衝噶嘛？你可以喺個海度跑過人哋隻船度，咁使咩搞咁多嘢啫？即係佢成日有塑造，好似真係啲海啲船又要拍埋去，左邊拍右邊，跟住啲船啲人就喺個船度跳過界隻船度，然後揾刀劍劈噶嘛？即係佢依啲就係即係嗰個年代嗰啲海盜成日會做嘅事。咁但係佢自己可以踩到個海噶嘛？咁啊，自己咩跑過隻船度，佢可以喺下面裝炸彈炸人哋隻船度，咁佢都無敵嘅，佢企喺個海度。咁呢即係類似啲又即係好粗，咁後屘打下咁樣，後屘又離譜喎，話佢隻船嗰個船頭有個公仔咧，那個公仔可以變咗人嘅，即係個公仔會喐嘅，跳出嚟打， 即係 大打下廢喎，打下打下自己跌咗落海好似，好似俾阿 Johnny Depp 踩咗落去，踢咗佢一下，自己跌咗落去， 係。唔係即係變咗做嗰啲魔像咁樣啊，成個走出嚟打，係，係啊， 即係類似啊，嗯。即係後屘打下就已經去到嗰個嘢，跟住後屘又開咗個紅海，成個海劏開咗一半，咁啊一半咪下面咪見地下咯，咁啊無端端開咗個海就咁又見到支矛喎，成支矛插咗喺度啫，跟住又立喎，咁啊立咧中間有少少又話嗰只魔鬼，即係最奸嗰個人就上身上咗嗰個今集男主角，即係嗰個僆仔嗰身，咁啊變咗由僆仔啊打裝啲 Depp， 咁啊梗係兩個有啲博弈咁啦，咁但係都打到好少嘅啫，揮咗幾下就立到支矛。一立支矛咧，咁樣上身嗰條嗰個人就飛佢翻出嚟。咁其實你上身嚟冇意思嘛？你話上身係玩緊啊！我昔日個朋友個仔，我唔敢殺佢。咁樣有依啲咁嘅博弈，你先上身嚟有意思嘛？ 佢有講㗎，但係講完之後冇嘢咯。 口講咯，但係個鏡頭得兩秒啫嘛。同埋你最大鑊就 Johnny Depp 邊識打啫？喺呢套戲入邊佢弱智啊嘛 ，Johnny Depp 咪弱智白痴就無能㗎嘛。咁佢邊去邊度打啫？佢咪永遠避來避去咩？咁跟住一劈埋你又揾嘢擋咁樣，咁又係嗰種嘴臉咁啊垃圾。咁啊總之啊咁啦，咁跟住後屘啊出翻嚟咁啊叫只魔，咁只魔咧揦咗個支矛好勁喎，好有 power 嘅喎，咩思索 power， 跟住就因為噴水，其實佢係消防喉嚟嘅，點知我嚟救火，我丟咗嘛，我黐線咁啊噴水噴，一嘢噴就噴啊，將你只飛咗去好遠嘅喎，即係佢實體物理距離啊，都由呢度我諗飛咗去，即係由土瓜灣飛咗去對面灣仔啦，個實體距離， 唔係 撞咗埋去落地，將只冇事喎，得我口仲話好驚，跟住走咁樣，即係仲係嗰啲咁樣喺度搞搞笑笑，跟住佢就去我哋揾消防喉揾啲水射住啊，將你只，然後就控制佢就可以控制佢啊。即係射住佢啲水包住啊 Johnny Depp 啊，佢就扯去空中，跟住又扮落去隔離啲海，因為佢分開咗兩個紅海啊嘛，咁啊啲海就即係好似峽谷咁樣，即係兩個進峭峭壁咁啊，係又射佢埋去啲海喺度玩，喂咁樣玩就調翻轉喎，打我之前又講佢打得嗰度幾秒啫，佢咁樣玩都玩咗分幾鐘，打住個消防口喺度射咯，喂大佬你個即係你入邊啲人弱智啫，你個編劇都咪弱智啊嘛，你即係你點解有咁嘅特技？咁成日話你荷里活有咁嘅特技？你嗰啲特技 application 落呢啲度咪呢啲咪廢柴咯，啲垃圾劇本、垃圾編劇，咁啊監製又批垃圾監製，咁跟住咁啊噴來噴去。 弱智嘅，呢啲通常咧係特技嗰邊自己發揮嘅啫。 但唔係，咁啲導演你個島你都係 set 曬啦，你個拍。 等於個古仔寫到嗰度，冇紙字度咁啊嘛，嗰啲咪特技佬字度，咁冇辦法。 啊，即係啲 IT 佬度調翻轉 ，IT 你都冇話喺度做乜，咁你成日攞佢打啫喎，咁我咪同你度十分鐘打咯，咁咪搞成咁咯。 嗱，佢咁樣噴來噴去救火咧，救下就跟住就唔知做乜。嗱，佢個好叫接近好 power 嘅嗰支矛，但係到佢終極啦，真係要殺咗呢只啦，佢調翻轉佢又唔噴水嘅，又唔用嗰支矛嘅能力，就當支矛，只不過一個普通嘅刀。 就咁吉落去。 佢就拿嚟就吉嘅啫，最後就一嘢吉落咗呢只度，插咗落去，但係完。 原來 Johnny Depp 咧就袋咗嗰個阿女嗰本筆記喺個胸口，咁個電話咪吉咗落嗰個筆記度咯。咁然後就之前有啲恩怨情仇，又話原來有句傳說就話咩咩要騎咩咩一定要分開，又話咩你要乜乜乜乜就 split 開咁樣。咁最後咧個女主角同男主角解讀咗就話啊，原會唔會支矛要斷開？咁於是就阿男主角飛身拿把刀，即係阿細個男主角啊，跳埋去就，因為佢吉住咗嘛，啱啱吉住咗六本筆記，咁啊叫做有個槓桿啊，咁佢就一刀劈落去，嗰把話曬叫做即係呢個潛水俠嗰支矛啦，係嘛？咁啊一吉落去就好似真係玻璃碎玻璃，即係玻璃咁脆弱嘅，一就一掂落去，成支矛斷開咗。咁啊斷開咗咧，全世界即係佢咁講啊，魔咒就解曬，咁佢就變翻人類。即係意思由個魔，佢本身魔，佢啲船員有啲嘢唔見咗噶嘛，一人一忽噶嘛，真係變翻曬一個真正人類個樣，仲會唔識得喺個水入邊啊，即係嘔水咁樣走翻出嚟，行翻出嚟個陸地度，咁啊落咗陸地，咁啊嗰只鬼又變翻人又落咗陸地，咁類似，咁啊唔係落咗陸地，即係落咗喺個海床嗰度，咁跟住然後就 kick 垮咁啊變翻人，好開心啊，咁然後咁因為解咒啦嘛，咁嗰個摩西個紅海嗰個生蠶咧就慢慢地就會合翻埋一齊。咁佢喺度一路合嗰陣時，咪一路跑咯。咁啊又要救啊，又要成咁樣。咁嗰陣時點點咧？咁啊原來咧，阿黑胡子豪咧就一直喺個河上面，即係佢好高啊，喺嗰個海度。咁啊就垂咗個鬧落嚟。咁、那個鬧有啲平時佢要停低咪有個鬧。 嚇、啊！呢、這個四打都有得睇啊！呢度。 係啦，咁於是個鬧就接佢哋，咁後屘又兜兜纏纏，就喺個鬧度又整咗長刀劍嘅。咁最後就嗰個有犧牲咁啊，咁啊救咗佢哋咁樣啊，咁好。係啊，大橋就咁啦。系咁，咁你問我就，我啊覺得唔使睇嘅，係啦。不過你話睇開唔睇冇計，咁就 都係 fans 向嘅，係咯，中意嘅朋友就會中意啦。 如果睇開嘅話，睇埋啦，通常。 係睇開又中意前幾集嘅朋友咪 OK 咯。咁樣前幾集你都麻麻地嘅，咁你其實即係今集都係繼續係咁啦。 都係咁啊，點冇新意啊？冇新元素啊，大家諗住睇新嘢，肯定冇啊。係啊，就咁。好，喂，咁差唔多嚟講波 啦。啲角色就唔。就唔識腦嘅呢度頭先嚇，我哋呢度就未講。 係， 係 啱啊！幾個主角就唔會腦嘅，你唔好似睇緊龍珠咁咩？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最後致敬出翻嚟嘅男女主角仲後生過以前咁樣 啫。係啊，最嬲尾係出翻。 大家中意就睇啦。係 啊， 好。 好 咗。好，喂，跟住就講完。 悲哀廚。 係啊，悲哀廚就喂都係咁波濤洶湧喎，係嘛？ 不過即 係係啦，就喺沙灘上面嘅。咁咧我就 綠地波濤， 綠地波濤係啊。咁啊，即係起碼，因為其實就即係女主角就好堅啦。就係即係上年咧，我睇完一套就即係一套難忘。佢嗰個身形咧就印咗個腦海中嚇。 邊套啊？ 聽到老婆聽到做節目都咁話啦。咁啊，加州大雨陣。咁啊，有個叫做阿尼斯塔啊，你當我啊咁叫佢啦，因為 係啦係啦，嗰個就係做佢阿 Rock 個女嗰個。係 啦，哇！ 已經 爆曬。咁啊，我上次睇完《加州大地震》咧，即刻就 search 呢個人。正啲啊，定係呢個鄧月平正啲啊？ 咁啊，梗係呢個正啲，人哋係冇 正 啲，九比一，同埋個樣靚好多。鄧月平啊，係大波啫，咁但係佢個樣衰嘛，鄧月平。 我覺得 OK 啊都， 咁啊唔係對比 Alex Stada 就 Alex Stada 贏曬嘅，佢個樣真係 鬼妹嚟嘅，始終 係啊鬼妹，咁同埋佢有隻藍色眼睛嘅，即係你我成日都好 highlight 佢我唔知係咪真係我估唔會戴隻眼鏡啦，佢真係藍嘅， 係啊係啊，真係 眼神好特別嘅，咁同埋佢個酒粒咧好鬼殺死人㗎。即好殺嘅個樣都，跟住最要個樣咁殺，一望落去哇，副計哇，完全九比一。我對波即係四廿四咁滯，咁你即邊有可能拿你身形咁樣？咁你真係好扯㗎，睇到係啊。咁啊，變咗冇得輸啊。咁但係今套我講漏咗咧，其實仲有一位嘅，有個叫 Kelly 啊 ，Kelly 我唔識讀啊 ，R 啊，我當 Kelly 啦，又係女星。其實睇翻維基咧，原來佢個年紀實際年紀仲後生過 Alex Data。系啦，咁但系戲入面咧，佢系做個師姐嘅，因為佢已經係沙灘拯救隊入到嚟係做上把嘅。 呢個係 model 嚟㗎 ，model 嚟㗎，又係好 fit 身型，同埋我覺得以波論波佢大波過 Alex Stada 仲 係啦，即係如果二波嚟嘅順波，咁但係整體啊，梗係 Alexander 出啲啦。咁但係佢都唔弱，同埋佢咧就很薄嘅，即係佢喺入邊都飾演係有少少蘇貨嗰種感覺，即係蘇，即係會有啲放蕩喺入邊啦，戲入邊。咁但係 Alexander 就好認真嘅一個女仔，想做個新員咁樣飾演到咁。咁所以咧，有兩條女就唔同性格。佢哋每日都會， 應該仲有條女嘅咩？ 係仲有，就係、是、個嗱唔計阿彭美拉咧，仲有佢做個黑鬼嘅，即係你當師傅啦，就係阿 The Walk 核下嘅第一個手下啦，即係最勁嘅，即係當高級救生員咁樣。咁、那個黑妹嚟嘅，都靚嘅，不過就身形又普通啦，又唔係勁。咁但係即係黑人嚟計都有個女仔係佢可以睇，覺得好睇嘅咁樣。咁你諗下呢三條女咧，每日係換唔同名裝。 都唔止喎，佢仲有個係咪嗰個 華人？咁係啊，奸嗰個啦，係啦，奸嗰個勁啊，嗰個印度小姐嚟嘅好似係咪啊？定係扮啊？即係選咗美，跟住就印度選美，跟住好似好出名嘅，跟住轉咗拍荷里活片，咁都似 都 係啊係啊，好勁啊係啊！不過佢又會對比，佢都身材好，但係就少少肥啲，即係對比呢扎女仔，因為係啦係啦，即係困落發個腫脹少少，冇錯。咁但係有戲嘅，即係佢飾演奸得嚟啊，有啲個性嘅女奸角，大奸角咁啊，係啦。咁你諗下啦，嗰三條女就日日著泳裝嘛，佢就日日換衫，淨係泳裝都換咗十幾套。跟住仲要入面故事就話講佢會去酒店度 check， 即係查啲個陰謀。咁酒店咧就晚裝，咁佢哋全部人換曬盛裝出席，咁啊著曬晚裝，拖曬吊帶又閃靈靈咁樣，咁樣嘅晚裝都換咗兩件，最後仲有長船篇。咁你諗下，哇！啲衫換到全部 show 曬你身材，甩住曬，咁啊好鬼吸引人嘅。咁即係你話睇女。即係睇波咁啊，冇得輸呢套，咁我都係 highly recommend 入場啦。咁至於女仔咧，都有服務嘅，因為咧女仔就有 sell 身型啦。咁男主角咧，其實就係戰輪系列入面同埋呢個 party 無限期。咁另外仲有一套嘅，近年係有個叫咩今年咩結婚玩大咗啊！即係近年係有套又講話，話係求婚同個妹咁，但係搞到一鍋粥咁樣嘅。總之嗰個男主角佢就叫 Z。E F R O N 我唔識讀啊 ，Z E Z A C 咁樣，你當阿 Z 啦。咁 畫得 係啦，咁啊不嬲就身形就 fit 到流油啊！你見佢 party 無限期， 矮細啲 係 啦， 係啊矮細啱，唔夠高，但係佢啲身形真係好 fit， 個胸肌又大嘅其實。咁樣嗰啲手瓜啲青筋咧現曬，咁啊佢入邊成日都 sell 自己身材。 即係佢方力申啊嘛，佢本身係一個奧運嘅游泳健將嚟嘅， 冇錯，戲入面更加係啦，即係好勁嘅，講佢 游泳。就係個戲入邊啦，戲入邊嗰個方力申。 係啊係啦，戲入邊方力申，冇錯。係啊，咁啊跟住就已經正啦，有身形又講佢成日 show 嘢，咁又中間有幾場啊 sell 佢，話好勁啊，引體上升啊，又成咁樣。但係咧 part 六就 walk 到啊，即係即刻變咗小朋友啊！ 即刻變咗蝦比人。 係啊，因為咧The Walk 就真係離譜，佢大隻到咧，佢行埋去，我諗 成個巴掌。 佢個頭就見到阿 The Walk 個黏頭嘅啫，係啦，一個高度相差，直頭見黏嘅啫，即係佢正正視一行埋佢個兩隻眼就望到別人哋個黏嘅啫，跟住阿 The Walk 就咩事啊？咁你知 The Walk 係救生員個隊長啦，亦都係最即係成套戲最英明神武佢啦。咁加上佢又成日會救人嘅，咁佢唔知邊個沙灘咧，即係一日咧幾六七個人遇溺嘅，咁啊，即係好多人遇溺嘅，我都係咁啊，仲要遇親溺都唔係普通喎，唔係話就咁走埋去鬧咗佢就算， 爆曬炸， 又衝出火網啊，又爆炸又要跳啊，跟住 又飛啊，大佬， 係啦，係冇理啊， 沙灘嚟嘅啫，大佬點解會？ 我知啊，有啲人話呢啲叫感性邏輯嗱，你唔好駁。喺電影入面有樣嘢叫感性邏輯，觀眾要睇呢啲，佢咪做咁咯。咁你同現實就冇關，你又唔好將現實邏輯低咗落去。咁啊，即係你解釋下自己嘅諗啦。咁跟住咧就咁樣 kitty cut 啦夠，咁啊跟住咧仲有就哇縮曬肌肉啦，咁啊而灰熊咁大隻。咁啊另外仲有場咧就話講佢兩個咧抬雪櫃嘅， 係， 唔係飲抬喎。佢係個雪櫃係擺咗喺嗰啲即係嗰個啞鈴嗰支杆度，佢係每個人抬兩個雪櫃，但係嗰啲雪櫃咧係啦，唔係話你普通我哋平時香港人嗰啲係兩門啦，佢嗰啲係三門 Samsung 嗰只咧，即係六米高嗰啲嚟喎，即係唔係六米高，即係六尺高嗰啲， 係啊，六米係特技，即係意思即係嗰個嘢唔係堅嘅， 咁啊。即係意思一人抬兩個，仲要箍住喺個撥度咁，即係好似啲消防托咁樣，跟住衝咁要跑嘅。即係有依啲 嘅鏡頭，咁啊成程嗰啲肌肉就哇爆曬青筋，哇勒住曬咁樣，好鬼 sell 呢啲肌肉 man 嘅，咁就係睇嗰兩個咯。咁你嗰兩個如果你睇肌肉就贏。 好超人喎、啊！今次呢度嘅表現都 係啊，我試過又咩打打下之後，一手成個欄杆扯咗落嚟。 因為成係咩英雄落地式第二都連埋 啊！長期即係叫咩 superhero landing 啊！一嘢即係明明佢有個叫消防托嘅，即係如果你學過聖力啊，即係咁舊咩馬托消防托，托起咗個人仲要過去飛出嗰啲危機，一飛後面就爆炸，跟住打落地，哦 superhero landing 咁樣再起翻身，慢動作噶。嗱，你不如輸咗呢啲，係咪？嗱，你照睇啲，你覺得賞心悦目㗎？我 呢套其實係超級英雄電影嚟㗎。係 啊， 係 啊。咁啊，除咗超級英雄電影呢，佢亦都係一套特務片嚟嘅。嚴格嚟講，佢都係做緊一個特務，係啊，佢係做緊 特務警匪。 因為咧，啲係啦，因為佢特務，即係佢又唔係詹士邦喎，冇人將佢變做詹士邦，因為詹士邦啊隻得㗎嘛，佢就打 team 㗎嘛。係啊，佢打 team 佢係 Mission Impossible， 佢係有 team member 得唔得？佢係撚埋佢啲同事，咁啲人就話啦喂， 佢都係狂野時速之餘又過嚟呢邊客串。 係啊，個人變咗海灘版。咁啊，咁啲人就話喂，咁你成個海灘你都唔係好大啫，個海灘不過正常佢都大過香港啲。咁你都一家人嘛，即係咪現場咪見到佢都嗱，佢連埋曬嗱，兩個靚女啦，加個黑妹都係靚女啦，跟住加佢，另外做個 IT 佬，咁另外做幾個 side cast 嘅，咁你八個人咪一間咯，咁喂。出曬去查我，咁啊沙灘咪冇人，咁啊邊個當值啊？即係類似，咁啊都唔理啦，唉，咁同埋佢即係佢又興係，咁佢發覺原來有沙灘老鼠，即係咁樣，跟住就全部人就落去捉個沙灘老鼠，咁就冇人再睇住個沙灘嘅，得唔得？因為呢只咧係啊，全部遠離崗位，總之沙灘發生咩事，係啦，小魚小朋友打交，大魚有毒品賣，都關救生員事嘅， 唉，冇理頭。 系啊，好似系其實 我明嘅身份，佢係 undercover 嘅身份。 係啦，我懷疑佢其實係地主，係啦，應該係地主，佢係個佢係擁有個沙灘個老闆，佢應該對個沙灘好有情意結。誒，即係任何事情我都要知。 乖鬼佢事嗰啲嘢，佢都走去搞。 係啊，嗱，即係唔好問呢啲點解咧，套戲就其實就上心嘅，即係。娛樂腦殘片啦，好睇。咁啊嗱，女又唔再講噶啦。跟住中間佢啲查案橋都叫做鬼鬼馬馬，就當然就一定就唔係認真噶啦。咁啊，即係唔認真到咩咧？嗱，估唔到啊！上個禮拜失眠又有 J 睇啦 ，J 到個日本人啊，直頭適應啊。今集又有 J 啊，二 B 級明明睇緊女啊嘛，哇！突然間啲女充口味道有條 J 啊 ，close up 真心 J， 咁係咩 J 咧？屍體 J。咁佢過去咧就查個議員，因為個議員咧就喺個係頭先咩喺啲火海度就係、是、死咗嘅。咁啊 The War 就救咗佢嘅，即係已經救佢嗰陣時已經暈咗。咁啊再都成功救到佢，冇燒死佢。咁但係發覺就佢都死咗。咁死咗之後咧，咁佢啲人都以為浸死啦，或者喺之前已經死。咁但係佢後屘又發覺咧，原來去咗解剖，去咗個驗屍睇個驗屍報告。咁我講佢哋係偷入去睇啊，入咗去睇咧發覺原來哇個肺入邊冇煙嘅。咁即係證明佢死嗰陣時咧，個肺已經已經死咗，即係未火災嗰陣時候已經死咗。咁啊估佢俾人謀殺，咁於是就佢從嗰個 即 係 製造個意外咁樣，等佢以為係意外死。 係啦，冇錯。咁啊，佢同戰狼就喺度 check 條屍，咁跟住隊哥就好認真咁講：，我通常呢啲試下有冇針孔，跟住有冇 check 過冇針孔。啊，邊個？你同我 check 下佢個袋底，通常如果想隱藏個針孔，就打落個春袋個底度嘅，得唔得？咁就話 check 下個袋底，咁於是就揭開塊布，成條出咗嚟，跟住佢個樣子又搞笑，你知戰狼嗰只啦，喂 ，Oh my God，OK， 哇個的啊個的好核突啊 ，very ugly， 跟住就唔知道嗰個又話，個隊伍就認真快啲 check 下。就係正人嚟啊！係啦，咁佢又有啲嘢搞嘢，又消毒，跟住又攋個手套，最後真係揭咗個袋，睇到發覺冇針筒。咁邊佢好認真，個樣好核突，好厭惡嗰下咧，原來對鍋玩佢，佢就攋個手機影咗佢嗰陣時個樣。咁而嗱影出嚟，即係戲內阿對鍋用手機影啦，嗰張相咧最後係出字幕嗰陣時出翻嚟。咁啊，即係有啲咁樣叫前後串連住，咁好鬼搞笑，仲話講佢係擺上 Facebook， 好鬼多人啊喺度取笑佢咁樣。即係會有呢啲咁樣叫做小點嘢咯，咁後屘咧仲做到有人入嚟嗰個停屍間，佢哋成班就匿入去個殮房，點知個個都匿，就對 Walk 同埋個女仔都好型咁樣匿咗啲吉嘅屍體上，咁係得男主角戇交交就匿咗喺個阿婆個屍體上面，跟住仲要喺上面嘅屍體咧滴屍油，咁樣咧後屘又滴到個口頂上啊！我頂上咁啊 樣就衝出去，跟住然後就焗住就表露咗，跟住就隊伍喺入邊打嘅。隊伍仲打仲好勁嘅，一個打兩個兼仲佢一手扯成個嗰啲喪屍，即係擠屍體啲櫃桶掹出嚟扮嘅，即係類似啊。即係類似咁樣，即係呢啲嘢咁樣，即係咩搞笑笑。最後 ending 咧都係有場大煙花匯演嘅，咁又係講佢點樣隻抽著捉翻個奸個女仔咁樣咯，係咁樣類似啊，咁樣我覺得就 OK。 咁啊，真係好娛樂啊，套戲係咯。 係啊，冇錯。咁啊，同埋致敬位啦。 打趕時間啦，不打係咯。 係啊，係喎，差唔多咯。 係啊，係咯，咁啊，差唔多啦，係啦，呢兩套都過千秋嘅，係咯，中意啱口味嘅朋友啊睇啦，咁可能有人就嫌呢套悲屈低能啩，咁都會係咪？咁可能有人就中意咩嘅魔道王嘅，咁啊冇， 即 係你可以你唔同選擇，我哋都話係啊，咁啊 冇錯， 咁我哋都係個人意見啫 ，OK， 係，下個禮拜就神奇女俠咯喎，嚇，咁啊拭目以待，冇錯冇錯，係 啊， 全民總之啊，影評一致就好評嘅。即係如果我而家收到嘅風，咁、 啊、 但我都係好似禮拜三我就睇傳媒場嘅， okay. 再可以係早啲出文嘅，我可以係啦，冇錯。好， 好啊 ，thank you， 好，拜拜， 唔該曬， 下個禮拜見大家，拜 拜。 拜 拜，好，翻翻嚟啦。咁啊，係咪再要講下呢個 Baywatch 舊版啊？ 係，講下咯。咁啊 ，Baywatch 就即係一個電視劇嚟啊，原先咁啊，其實女主角咧嗰、那個有一段時間香港人都熟悉啊，就係、是、呢個彭美拉啊嘛，大家有冇聽過咧？ 係， 即係而家啲朋友可能真係聽都未聽過。 哦， 而家冇啊，啲人應該唔識。 係咯，即係嗰時都懶係好似性感女神咁嘅，講到係咯，可能而家啲人就唔中意呢種啊，係咯。咁佢有一套嗰時有一套叫青啲俠搞笑嘅，佢咪做過裏面嗰個隱形女咯。 哦， 係。 系啦， 拍串 啊嘛，系啊，佢自己有一套我唔記得叫咩名啦。嗰時佢即係好似著曬黑啲衫衫，係機關槍冇打噶，係咯。 嗯，我都係戲嚟嘅，都係 應該戲嚟嘅。 嗯， 係咯。咁同埋原來啊 ，Baywatch 都有過電影嘅舊版都，咁但係嗰度就好似係 Direct Video 啦。咁就當然係翻啊 ，Night Rider 即係嗰個男主角，咁同埋彭美拉地做咯，係翻嗰時原裝嗰個 cast 嘅。 我但係嗰時我唔記得香港有冇做過，但我就係識咯。但我真係唔知點解會知道呢套都好咁嘅嘢。 係，哦，即係 啊， 即係香港冇做嘅，你真係。 我唔知道有冇做啊，因為唔記得啊。因為呢套反而《Night Rider》嗰時就喺電視有睇，但係呢套好似我記得電視我冇睇嘅。但係後屘係唔知點解會知道有套咁嘅嘢。咁啊，睇過啲片段咁，都真係有溝女啊、捉賊嗰啲咁嘅劇情喎。 係。哦，咁樣 OK。不過冇呢度咁誇啦， 哦，咁梗係唔會打到咁勁啦，佢都係即係有啲唔知咩人咁入咗屋，跟住走去救條女咁樣打咁樣嗰啲咯， 即都有啲呢啲成分係咯， 係嚇咁佢電視劇應該就正常，即係佢咁長都起碼有咁多集，佢就唔會就係咁齊去游水救人嘅， 冇錯。咁呢個彭美拉都有勁多戲裏面有份客串喎，包括有呢個 Scooby Doo 入面啦，佢做翻自己。咁就 Scary Movie 3裏面都有做，咁好多戲都有佢。即係曾經何時都係幾有段時間都幾出名嘅一個女星。咁不過係可惜而家都冇人識。咁呢套戲佢最尾有出翻場嘅。 嗯， 係啦，都有翻。 啲人係咪話佢嗰陣時係咪話佢整容整得幾 咧？咁我唔知啦，咁佢都唔奇啊。 整呢度唔知啊，佢成日其實好多都係啲外國嗰啲即係比較叫啲性感嗰啲，佢咁上一年紀咁，佢成日都話佢整 啊 嘛，係咯，成日話 keep 唔到係整，跟住啲新聞就成日好負面咁，成日講啲嘢嘛。 係 ，OK。 咁啊唔知啊，有整啊都好正常嘅，咁嘅型啊， 嚇係咁你 keep 住咁要咁嘅 size 咁嘅身型咁，實好多時都一整嘅。 嚇！ 咁其實好多我覺得其實啲女星好多都有啊，不過真係整多得整少嘅。 就整邊度係啊？ 係咯， 嗯，係啊。咁至於男主角就係呢個 Night Rider 啦，即係其實如果有聽我哋講呢個上幾集啊，呢、這個《銀河守護隊二》啊，係 係 啦。咁就有架電腦車嘛，嗰度嗰時麗的叫做英雄電腦車， 係即係諗起亞視都有做嘅。 哦。 亞視啊，做意思係即係佢亞視時代都係做嘅，意思係 係有做嘅，係我嗰時喺亞視睇嘅喎。 哦，咁樣即係做翻舊嗰套定意思係新版咧？ 咪舊嗰套，佢嗰陣時咪有幾集，但係佢 我唔知点啦，即系佢有几辑，佢中间啲辑数我唔知点样做法，但系都有得做嘅。 明白。咁所以呢位男星阿大伟啊，即系呢两套都叫出名嘢啊，大佬 Night Rider 嗰啲叫 Baywatch 系做局长添，佢都 吓，即系人生有两套大作，真系都好难得啊，真系。 行做局长啊，佢又 局长咩？ 我唔系嗰时做过套 Nick Fury 啊，佢嗰时电视。 哦，系咩？ 电视电影啊嘛，嗰啲系佢做嘅。 佢做咧 ，Jerry 系咩？哦， 系啊，仲系白人咯，未变黑鬼。 哦，即系单眼嘅。 系啊，我嗰时不过佢嗰个好似系啲电视电影咁嘅，好似我记得。 哦，咁样。系，唔系咁佢有份演出嘅戏啊，多得好紧要，系咯。咪上次嗰个咩食人鱼啊，咩 3DD 啊，其实佢都 系第二集啊， 系啊 系 啊， 3DD 咯，咪佢咪直情做翻又佢自己咪又喺度， 佢都系 做翻呢个沙滩拯救队个揽住刘丽叔咁样。 仲要话咩话做到 hea 啊，又抽筋咁啊， 系啊系啊，唔系好 icon 噶呢位仁兄，同埋呢两套嘢嘅角色都好 icon 嘅喺美国系，咪系咁啦。咁呢套戏即系呢两个前男女主角都有份客串翻，咁样做翻啊，系啦，做翻 rock 个师傅啊，呢个好似可以叫得上啊。 系咁，但系其实见到系即系而家荷里活好多会将旧嗰啲电视剧嗰啲。佢抽翻出嚟做乜拍一套系笑片咁咯，全部都系。 系， 即系佢用笑片包装咯，即系最明显啲嘅就系之前嗰套铁骑巡警啊， 系 cheap 啊，咁嗰套真系唔系笑嘅，嗰套真系唔系笑，咁但系个新版变咗咧，揾咗阿死侍嗰个多口 friend 做， 系即刻变咗笑。 系啦，咁成套戏又讲佢两条友系咪即系成有个基嘅疑云咁，大佬咩事？人哋本来好正经嘅两个即系嗰啲啊功劳巡警嗰种变搞笑片嘅咧，咁样系咯。 即系近时睇嗰阵时候，我即系嗰阵时都系有睇过旧版啦，《铁巡警》 嗰阵 时， 又 好睇啊！又好似亚视做嘅，我唔记得咗，我睇咗 少少。唔系无线噶， 无线做 啊？无线嘅应该系， 我唔记得咗啦。咁嗰阵时睇，我觉得都系啲查案啊，台捉人嗰啲咁嘅古仔啦。 系啊，同埋嗰啲公路追车都拍得唔错噶，即系如果以电视嚟讲都算几好噶。 系。咁但系可能因为而家佢觉得呢啲即系如果俾啲新式即系啲人认识，可能佢用笑片包装最好啊，觉得。 我觉得其实我唔认同嘅，因为其实佢哋呢个做法咪 exactly 就系你而家再拍黑玫瑰就一定系傻嘅咁咯。 系啊。即係佢哋講係咁，即係如果你本身近時識呢個 title， 啲人係反感嘅，我睇。 咁你反感咧咩事啫，大佬？ 係啊。 咁如果死啦，咁佢拍 Night Rider 又傻嘅。 係咯、啊，低能 嘅。係咯、啊，低能嘅，變咗阿車人同阿雷神啊。 唔係，咁車人同 雷神都好正常。 雷神係低能，而家嗰個啊嘛 ，Marvel 嗰個雷神喎、 啊。係變咗我嘅嘛。 騎住嗰個雷神喎、啊，我講仲低能嘅、啊、大佬。係。唉。即算啦，咁啊，即我覺得點解會咁咧？即其實好多經典嘅嘢，點解攞翻出嚟搞，係變咗係傻嘅咧？咁即我又唔係覺得真係一定要咁啊！即而家係咪都係咪啲觀眾口味出咗啲咩問題啊？嗰陣或者都會講嘅咧，係啦，轉頭都講。 而家就拉落去啦。 我一直情講啊，嗱，咁呢啲 part 講完未 啊？講完啦，係啊，都係我都係睇咗少少啦，係啊。 係啦，係啦，咁啊繼續講啦，講埋呢 part 啦，我哋開始都講下啲唔同嘅。嘅題目啦，係咯，因為其實都冇咩新嘢睇到啊，我哋其實今日咪處理啲壞咗嘅嘢啊，或者又要將買過啲嘢都搞曬啲時間，因為新年嚇呢幾日都真係搞咗好多關於器材嘅嘢，因為啲嘢陸續壞啊， 放咗幾日， 我哋錄音前我都有壞過嚟啊，啲嘢都，所以都搞睇鬼啊，乜都唔使睇，係乜都壞曬要睇，乜睇都冇得睇啊，係啊。系啊，電腦都有問題啊，大佬。係咁，好啦，咁啊，咁啊講啊，咁啊，喂，而家咧其實話，即係嗰人嗰啲點講，即係乜嘢都係娛樂化啦。咁啊變咗，無論你做任何嘢啊，即係包括係咪遲啲新聞都要搞到變兄弟幫咧？ 其實而家本身報紙佢都係將啲正常嘅新聞變咗好似講古佬、講古仔咁樣。 我見啲電台晏晝講財經啊，好似講色情節目咁嘅 feel 喎。 咁咩 呀，我覺得睇故事啊，啲新聞報道佢全部好似撞埋之前發生咩事咁成個故仔講出嚟嘅。 喔咁、哦、那個咩 Miss 登山嗰單嘢使唔使幫佢撞埋 呀，我要啦。 有啲人後面講咁多嘢。 係嘛？其實遇上遇到怪形係嘛？係嘛？咦，咁啊好正常喎、啊！你見到有隻嘢望住你眼碌碌，咁我點知佢係咪人啊？ 即係行開， 我梗係即刻行開啦，係咪先？咦，咁合理好多喎、啊，成個故仔。系嘛？ 咁冇原装单新闻就系讲佢嘥，佢用咗几年啦，好似都佢一零年开始啊，即系 冇人试 过三次登我 专门。系啊，几次我啊冇睇详细啊，马仔睇咗啊，系即系 我睇少少啊。佢话好似登试过三次嘅，咁第一次就唔成功，第二次就话重伤啊，要休养一年。系啦，咁啊最成功咗啊，今次 即系都系屡败屡战嘅精神啦、 啊，哈哈。咁啊講到咁，但係佢返嚟咁開頭就係報佢話即係成功第一個香港嘅女性登到珠穆朗瑪峰啦。咁但係之後佢就又同人講話，因為佢中間嗰個登山度見到有個人係即係好似唔夠氧氣坐喺度咁，係望住佢，咁佢又冇俾到，即係佢用緊嗰啲氧氣，佢冇走去同佢分享啊嘛。係係啦，咁啊，咁啲人好似有啲人講話點解見死不救啊嘛。 如果嗰度係你喺香港你行下街見到咁啊，應該夠嘅。咁但係如果嗰度係一個雪山啦，第一咁大家對你知唔知喺雪山上面呢個係咩狀況？大家理唔理解到？咁如果係雪山，理解唔到我用第二個狀況啦。如果嗰度係海底嚟，即係你嘅氧氣只夠你維持到你上翻水面嘅啫。即係其實你都即係都唔係 full tank 嘅。OK 係。 咁你會唔會同你嗰個分享你啲氧氣咧？咁如果你分享，其實你嘅結果只有兩個人都上唔到去嘅啫。係，你仲有一個 option 喎，就係你俾咗你啲氧氣佢，嗰個人上去你留低海底。 係，一係咁啊。 係，唔係即係咁咧，唔係咩 option 啫。係，一係你咪自己即係唔夠嘅咯。咁其實你都冇乜選擇嘅啦，都死一個定死兩個啫嘛。其實都係個分別，同埋死一個都係死你定死佢咁樣。咁其實你喺咁嘅情況之下，點同你即係街邊度見到個人即係要？要求救啊！其實呢個你睇戲咧，你係會話呢套好戲喎，即係包括咩《少年派》啦，係，係咪？又或者之前有幾套都係將嗰個史實啊，嗰件空難事件拍翻出嚟嘅咧，即係話啲人到底喺個空難裏面，咁你要等救嗰個時間，會唔會食咗其他人呢？係咁，甚至無線都有套叫《天與地》啦，不過通常啲人都 focus 喺第二啲嘢度，就好少講，即係好少諗佢嗰個即係雪山食人嗰件事。咁但係其實原來嗰一件事呢，即係如果你睇佢嗰時啲講呢套劇，佢就話原來係一個經典嘅法庭啊，去即係俾一啲即係讀 law 嗰啲學生呢去辯論嘅一個課題嚟嘅。係啊，咁其實呢個係冇絕對對錯㗎喎。喺咁嘅情況之下，唔係講日常啊，日常你食人真係有問題啊，唔係日常啊嘛，你而家講緊咁咧呢個情況真係唔一樣嘅，即係或者等於好似你困咗喺個礦洞入面，咁由氧氣，如果你裏面所有嘅人一齊 share 咧，咁可能只可以捱到好短時間。咁到底嚇、啊，到底啊，你即係我唔知道你會唔會殺咁幾個定唔知咩事啦、啊、即係其實你如果你一齊真係咁去分享咧，其實全部人都會死曬。咁呢啲喺好多電影入面其實都嘗試去 set up 一個咁樣嘅情況啦，即係包括之前嘅末日公投啦。 係啊， 係啊，係嘛？咁你都係去到咁嘅狀況之下，要揀一啲人去死，咁點揀咧？咁你睇戲嗰陣，當然你 OK， 你覺得 OK。咁但係你見到個真實情況咧，其實真實情況咪更加嚴峻。 嗯。 係嘛？咁其實只不過呢位啊 Miss 咧，都係將呢一個狀況，佢即係用一件真事啊，即係你個戲就用一件假嘅事啊，但佢又用一件真事咁俾啲學生去即係去諗一諗嚇、啊，即係呢個到底你會點做咧咁樣嚇？咁唔係話你冇救人就 O K 喎，咁你可能你之後都會有良心責備嘅喎， 係 嚇，咁冇話冇嚇，咁唔知嗰個人後屘有冇死㗎啦，知佢都係。就是、中途見到嘅現象啫，因為佢已經見到有幾條死屍啊。 嗯， 即係呢， 因為佢話即係啲報道有講啲登山嗰啲，即係上過去嗰啲，佢啲即係有啲人嗰啲登山登過嗰啲咧，佢嗰專業嗰啲咧，即係講話其實係因為佢嗰啲屍，如果就算即係喺入邊，即係上高死咗啦，變咗屍啊，咁佢又正常係好難抬翻落嚟噶嘛，因為根本就 哦，當然係啦， 係啊，咁你要即係請人去話咩？即係好多個人抬一個先得噶，因為太重佢個氧氣唔夠啊，咁樣。 嗯。 係啊。 哦，係啊，你其實你嗰個上面空氣好稀薄㗎， 佢就話有啲嗰啲咩族人啊，佢有講過㗎。佢話嗰啲族 人 就個身體係咩雪巴啊，佢話佢哋嘅身體結構啊同常人係唔一樣㗎。佢話佢反而咧喺呢、這個氧氣少嘅情況之下，佢反而嗰啲即係啲肌肉嘅反應係同一般人相反嘅。係你一般人其實你唔可以出到咩力㗎啦，去到咁嘅狀況之下。係啊，其實好弱㗎，即係你唔好諗平時啊，大佬唔係嗰樣嘢嚟㗎。係 好多人都抬唔到一個人嘅嗰邊。 係啊，咪即係等於而家打仗嚇，三年零八個月啊，香港淪陷啊，日本仔喂嗰啲。啲人同我哋講啊，即係啲老人家同佢講，你在街係見到有啲屍體係即係兩隻大髀都冇曬肉嘅，你估去咗邊 啊？俾人攞咗， 攞去食啦，梗係 係 真㗎，香港都發生過啊！你唔通話當喺平常咁諗啊？平常咁諗，梗係一件即係好唔可以接受嘅事，咁但係打緊仗喎，嚇、啊，即係你係死㗎咯喎，你冇咗就死㗎咯。咁啊點計啊？咁係咪平常咁唔係啊嘛？咁唔係 anyway， 即係本來一件其實都係一件好事啊！咁你即係有人創咗一啲嘅記錄出嚟啊！咁即係當然未必話我又未必好熱衷咁係咪？即係我對呢啲攀山嘢我又唔係好熟悉，不即係話啊點解咁多人出嚟鬧嘅咧？啊呢個幾奇怪嚇， 同埋佢 focus 咗落去佢唔救人嗰度 咩啊？ 同埋 focus 咗落去唔救人嗰度。 我真係見死不救你先。 係啊係啊。 哦，我聽所言，你話人少得就係唔救人啊。 我唔 係。要揾多幾個人去啊。 嚇 嚇，唔知係走去救啊？點咩？ 係唔係啊？你可以去救㗎，你可以俾埋支氧氣佢，你留喺個山度㗎。係。咁呢個係你個人嘅選擇嚟啫嘛。係 咯。 喺咁嘅情況之下，你自己都未可以自救啊！你搞清楚先啦。咪即係你幫人嘅有個最基本就係你都要自己搞得掂先得㗎。嗱，當然你可以偉大啲，你犧牲，你等嗰個人活落去係得嘅，你可以做呢個選擇嘅。咁你係唔係啊？你唔好講到咁俾你係唔係先？ 嗯， 係嘛？唔係你唔好咁大聲啦。 我唔知喎，啲人會中意。 喂，你坐喺個屋企度咁樣睇住部電腦講，你好易嘅，你講咩都得嘅。 喂，我阿唐阿 Tasco 講咗啊嘛，即係政府或者咩咁話，譬如搞啲咩起醫院啊。 哦，呢、這個直情喺電台講過啦，即係、 啊、 如果就咁問你好唔好啊，好啊嘛，跟住起喺你屋企隔離咧，啊咁啊千祈唔好啦，咁啊嘛。係 咯、 啊， 係 啊， 香港有全部呢啲人啊嘛，但 係香港咪就係呢啲人咯，我唔係話所有啊 ，OK， 即係但係好多呢啲， 大部分好多呢人。 咁、哎、你咪、啊、死快啲咯，冇嘢嘅。即係其實呢啲都係左膠嚟啫嘛。咪就係揸住啲即係啊，即係企喺地道德高地咁，好叻咁。喂，咁你講啫嘛，你做唔做得到先？ 係啊， 就雙重標準嘅話，咪向佢哋 嘥氣啦。即係其實我哋唔係冷血啊，我哋即係我係講翻事實咋。 嗯， 係咁嘅狀況之下就係咁。你唔可以即係你樣樣都 set 到嗰樣嘢，其實係你幻想出嚟咁嘅樣嘅啫、 嗯。 現實唔係咁樣嘅，現實唔係你幻想咁樣嘅。誒，咁算啦。但係如果人哋係真實咁一個真實情況嚟嘅，講緊你又講一個虛構，係嘛？即係你當咗拍戲啊？即係其實嗰個場景嚟嘅啫嘛，個雪山係嘛？係嘛？仲好熱添，係嘛？點知唔凍啫？係嘛？係嘛？嗰啲發泡膠嚟嘅啫嘛，吹緊嗰啲，唔係其實好多人啊，係其實未去過真係凍嘅地方咧，佢以為落雪好過癮嘅，你知唔知啊？ 哦，正常我聽佢講係好麻煩嘅嘛，你啲雪嗰啲其實攞之後硬曬，跟住又污糟啊嘛， 即係你咧，你自己試下啦。 係咯， 你幻想係咩都好美麗嘅 ，OK？ 系， 污糟都好紧要嘅，落完之后。 系啊系啊。 唔系污糟都唔紧要啊，你嗰个路面状况系好易发生交通意外。 系，因为佢硬晒线嘅就 硬又线啦，你好多状态都系好易发生交通意外。即系其实你一到冬天咧，即系嗰啲会长期落雪啊，因为冬天都几长嘅国家，其实冬天嘅交通意外个率好高嘅。 嗯。 系 啊，死人噶，每年都因为咁而死好多人嘅，系啊。即係你就咁睇喎，你咪覺得好浪漫咯。 即係其實如果香港人想體驗一下咧，你去啲、啊、真係落雪嘅地方咧，你唔好做其他嘢，你行路行一個鐘咧，你有 大約都知道嚇。 行一個鐘，你死咗啦！同你講，你 我話佢唔係之前，之前好似咪有啲話咩啲學生嚟，唔知即係話咩去日本定唔知咩落雪，跟住佢好似冇揾啦，即係佢自己去嘅自由行嘅，跟住行咗去好似跟住咪凍死咗好似。 哦，上山嗰、那個係咪？係 啊，好易死啊！ 係啊，係啊，係啊。 嚇！唔知啊，係啊。唔係，即係佢諗住都係自由行去旅行咁去咗，跟住但係佢又行咗又冇當地人帶同咩咁，跟住佢轉頭唔知點死咗落雪就。 唔係，即係其實好多情況嘅，你落雪亦都會令到你迷路嘅，即係如果落得犀利得滯， 係睇唔到啊，係啊， 你一白曬啊，大佬。 係啊。 唔係，總之其實唔你唔好想象啦，大家你想知道你咪去真心體驗一下咯，你講冇用嘅，係嘛？你咪上去嗰、那個上個雪山度試下咯嚇，唔好去嗰啲咁高，係咯，去天山試下先啦。 嚇， 係唔知啊？其實好多都係佢冇經歷或者佢唔知啊。 即係睇下你到時會四個人去啊，食咗一個人翻嚟咯。 唔係，其實啲人好多都係唔係佢經歷或者咩咁，佢個價值觀或者佢覺得係咁，變咗有件事發生。 你覺得係咯？係咯，覺得係咯，你試下先啦。係咯，唔係你睇動物紀錄片啲獅子老虎都好 Q 跳㗎。係，係 好。 你隔住個動物園個籠都好 Q 跳嘅喎，我抌你入去試下啦， 嚇，咪試下喂下海獅咯， 海獅海豹嗰只係啊，唔係啊，嗰只都好 Q 跳，影出嚟都仲好 Q 跳嘅， 係啊， 咪成個靚妹扯落去咯， 係啊， 嗯， 係咯，咁如果你對嗰樣嘢毫無警覺性嘅，其實你咪同嗰個細路女冇分別咯， 嗯， 係嘛？但嗰個細路女你唔會即係佢唔奇啊個細路女嚟，你大人。咁你咁係咁先鬼女水囉，冇嘢㗎，係咪上到去你唔好問下上帝，做咩我咁就瓜咗㗎，蛤，你問下你自己，你戇居囉，係咪你俾咗你支氧氣人囉，係咪你以為唔會死㗎，即係嗱，你好偉大咁俾咗支氧氣人，你自愿去死， 你唔系你有你嗰个觉悟噶嘛？如果你系咁做嘅话， 你就好伟大。 系啊， 但系如果你系好似嗰、那个，即系嗰个咧，有位仁兄俾啲 ISIS 捉咗去锯头咧，嗌晒救命。其实你睇到啊，点解其他嗰啲人冇嗌救命？即系其实人哋就系佢去嗰地方工作嗰阵，佢有遇过有可能有呢一个结果嘅。即係當然冇人會希望有呢個結果啦，但係但係佢有過呢個心理準備先最少。嗰位仁兄冇啊，係即係你去一啲咁危險嘅地方做嘢，佢以為冇危險啊。 嗯， 喂，咁我收遠嘅喎。係咯，即係你以為同人分享咗嗰樣嘢，係冇乜事嘅。咁結果原來你分享完你會死嘅，唔好死嗰陣嗌救命咯。 係。 是啊，就是咁简单啫嘛，即是你可以选择去做英雄去，不是真的很伟大的，你为了人家可以生存下去牺牲自己，但是你是真的知道会有这件这样后果去做就是英雄咯，如果不是你是傻仔咯、 啊。但是人多数都是。 啊、即如果你其实发生了做你是傻仔啊，我讲紧。跟住就会反弹咁样，你都不知道，咁唔怪得你咁慷慨啊。 哦，咁冇啊，香港嗰啲又唔。会喎，到咩？佢系喺屋企食紧花生嗰时候就讲呢啲说话嘅。 佢俾佢就喺现场，佢嗱嗱声走啦，唔系，佢可能走埋去嗰、那个望住喺嗰边度抢埋啲嘢啊， 有冇嘢立得啊？ 系咯，你都就瓜噶啦，俾埋我啦，咁啊，系咯，会唔会系咁啊？ 讲一套做一套啊，最主 吓，唔系唔止啊，成相反啊， 系， 你又讲救人啊，去到你又杀人啊。是啊、你又殺咗個 friend 嚟食嗰個啊！呢啲現實都見得多啊！我同你講，唔、 嗯、 最冇用嘅呢啲人，我同你講啊！ 咁夠假啊！你喺度 講咩都得啦，講嚇冇嘢嘅，係啦，即係大家雪亮眼睛睇清楚啦，係咯、 嗯， 即係如果唔係咁多左膠啊，就唔會咁多恐怖襲擊嘅。 係，有啲話咩都要收嗰啲。 唔係，即係其實係你呢啲人縱容出嚟嘅， 嗯， 係啊，所以唔好喺度嗌咩咩啊咩演唱會啊，話香港啲演唱會有冇炸彈啊？其實成件事 你真係有擔心過英國嘅恐怖襲擊咩？ 啲人擔，啲人你話睇佢哋講係擔心，究竟可唔可以成啲飛點有冇退錢嘅？ 擔心我買咗幾千蚊張飛，搞唔 得 㗎，搞唔成，我冇得退㗎。咁同埋如果搞得成，又會唔會又可能有炸彈嘅？都係擔心呢啲啫嘛。喺香港嗰轉會唔會有啊？佢擔心。 嗯。 佢理鬼理英國啲人死啊！你覺得有人關心咩？我就唔覺啦。 但係你講咗事實出嚟，啲人就插你，或者講啲真話出嚟喎。 嚇！咁咪插咯，我係出嚟講真話。 啲人要講得好好聽嘛，仲要 咁咪虛偽咯，係咪偽君子咯？冇嘢噶， 嚇，出名啊呢、這個香港， 係咪？即係你三一一有人貼幅嘢，跟住哥斯拉，咁啲人又話又話，哎呀呢、這個人咁衰啊咁樣。好啦，咁啊過咗幾年啦，咁啊有套拍嗰套戲叫《真哥斯拉》啊，講翻三一一，哎呀好睇啊呢套戲，致敬啊，嚇、啊，咪一樣， 嚇、 啊，算罷啦，即係呢、這個世界虛偽嘅人咧多的是嚇。啊 嗯， 系嘛？要戴个光圈落个头度嘅人系好多嘅，系啊。咁大家系都系有逻辑、有理性嘅，咪睇清楚咯，系嘛？即系我觉得呢啲人啊，可能比嗰个恐怖分子更加丑恶啊。系啊，真系嘅。吓、啊，相比之下，系啊，吓、啊，相对论噶嘛呢个世界讲。 系、 啊。相比之下，吓、啊，即系嗰个恐怖分子啊。喂，佢都自殺式嘅喎，你搞清楚喎、 啊。係，佢將奉獻咗呢個行動。 佢奉獻咗呢個行動嘅喎、啊，你要 appreciate 佢呢個精神其實好厲害嘅喎、啊。 嗯， 佢唔係講喎，佢做喎、啊。 嗯， 係嘛？ 嗯， 係啊，我唔係歌頌恐怖分子啊，即係我而家我相比之下，即係邊一個人啊，去將佢自己嘅理想付諸實行，你睇下。 係。 系嘛？嗱，对嗰个恐怖分子嚟讲，嗰系佢嘅理想嚟噶。 系啊，系啊。 系嘛？嗱，你个理想系乜都得噶，即系你个理想系要毁灭地球都可以噶。 系， 我哋而家净系讲话你去付诸实行一样嘢啫嘛。我先唔讲你嗰样嘢系好定坏啊，系嘛？即系你个理想可以系坏噶嘛，系咪先？你系坏蛋掌门人啊嘛，因为 系， 系嘛？咁你睇下啦，人哋去做坏事可以做到咁吓、啊，命都唔要嘅。系咯，咁你话讲好听啊，你话做好事啊嘛，你救人啊嘛，你有冇啊？ 系 啊，你冇牺牲你个 keyboard 啊？ 对个 keyboard 嗰阵时候啊，揿住嗰时 候，对个 keyboard 咪有咯？吹水我讲大一倍都仲得，系我拯救地球啫嘛，冇救人咁细件事啊，我拯救宇宙啫嘛，讲冇用噶，到你肯唔肯死啊？嗱，你死啦！你死啦！救到地球啊！你快啲死啊！你会唔会啊？你宁愿全地球死都唔会俾自己死啦！ 咁样打啲人多数都系啊， 根本就虚伪，讲咩啫？唔系，即系你对住一啲即系去行动嚟去，即系用行动啊嚟去实现自己嘅目标啦吓、啊！我真系唔理你嘅目标系要杀晒啲人定系救晒啲人，即系唔重要嘅。其实呢件事吓、啊，即系喺呢个过程里边，又系讲人哋个精神啫。 系， 其实呢个先生都系讲紧呢样嘢，佢冇话你嘅你要叫你实现你嘅梦想，佢冇话你嘅梦想乜？你嘅梦想可以系一个音乐家都一个，冇人叫你一定要去登山噶，冇人咁讲啦。即系佢叫你追求你嘅梦想啫嘛，即系你尝试去实现啫嘛。系咪？唔好讲啊嘛。 嗯。 系咪啊？ 系。 同埋即系咁你可能你系啊，你做咗几十年都唔系，你唔系冇做噶，你未成功啫嘛。咁好似佢咁，如果佢未因为未爬到山顶，佢之前都系失败噶。 嗯。 咁但系佢唔系坐喺度讲噶嘛，人哋都有去啊嘛。 系。 系咪？吓，即系我哋咁，喂，你话九年啦，都唔见你哋抌咗啲广播剧出嚟嘅。是啊，我做不到出来啊，但你以为我们没有做过？ 是。 你以为我们没有录过音啊？其实都有的。 嗯。 不过那些东西都是不 ready 出得到街的。啊、喂，那些我们试下的那些。那不出咯，是不是？ 嗯。 是吧？你知不知道我们今集试音试了多少次啊？因为啲器材原因。 是啊，是啊。 你知不知道我们今集讲这个已经讲了多少次啊？那個開頭那段嘢，你想象唔到咁多次啊！同大家講， 即係好多人嘅後面啲嘢咧，你又唔知係嘛？即係你批評好易嘅，即係咁啦，係啦，即係會唔會香港人係嘛？唔係，即係其實咧，佢哋以為自己係正面，其實咧，我睇咗一啲嘅書咧，或者人哋有啲人講咧，其實呢啲人係好負面嘅。 咁佢全部雞蛋挑骨頭嘛，差唔多 即係佢講啊，講到好正面，但其實好負面嘅。 佢要完美 perfect 噶嘛，所有嘢都要覺得佢有少少人哋有咩，即係唔係 覺得佢要挑你機啫？咁你有乜嘢係完美？有咩 perfect 啊？呢、這個世界 係咯，跟住佢咪所有嘢出嚟，佢都要 佢咁挑法啊！連上帝都係唔完美噶啦， 係 係嘛？梗係唔完美啦，上帝點會完美嘅啫？係咪？係耶穌唔完美㗎。 吓、啊，又杀咁多人又剩啊！ 吓咩话？ 唔系个上帝又杀咁多人又剩咁样咁吓？点解唔救晒？ 但系个耶稣行个神迹，点解净系喂饱五千人，唔系喂饱五千零一人咧？点解唔喂饱晒全个地球啲人咧？ 系嘅，做唔足啊，喂， 系咯？点解五个饼两条鱼咧？吓，点解唔系十个饼廿条鱼咧？ 吓， 样样都争啲，我觉得 系嘛？系咯，多余啦，即系讲你讲冇用嘅，最冇用就系呢啲人啊 ，OK， 我欣赏个恐怖分子啊，都未欣赏呢啲人啊，吓，唔系真系啊，我觉得嗰个恐怖分子真系值得歌颂过呢啲人咯、啊，最少，唔系佢即系伤害其他人嘅呢一件事啊，即 系 佢 坏做得好，系啊， 佢贯彻自己。他认为啱嘅事嘅呢个精神，大家有冇睇到？ 嗯， 如果大家平时啊，你讲咁多嗰啲嘢，你有一佢去杀人嘅咁贯彻啊，哇！呢个世界就美好好多啦。 系 啊，即系大家得个讲字，你讲啊废话啦。唔系啊，真系冇用啊！香港人咧越嚟越冇用。即系而家甚至乎连即系想香港好啲呢件事咧，其实佢哋都冇噶啦。 就衰啲 嘅，所以香港衰啲系啊，真系嘅，即系见到香港好唔开心嘅，你知唔知啊？佢哋 系 啊，或者你唱好香港系会 dislike 你嘅，你知唔知？吓、嗯、系啊，而家就系咁咯， 唔系咁佢本身咩都而家系咁插嘅话，要即系有咩事发生， 冇咪插咯，有咩用啫？冇用嘅，你咩都做唔到嘅咁样， 系 啊，咁所以边个系正面啫？你大家其实好易分嘅啫。 嗯， 咁如果你听完啦，你又话啦，诶唔系嘛，你恐怖分子都蠢，咁你咪呢啲人咯， 系、 我系啊，我基本上我好多嘢系由恐怖分子学翻嚟添啊，系咯，你知唔知恐怖分子好多优点噶？ 系，咁你本身每嗰样佢可以完成一样嘢，喺佢个过程去， 只要你用佢个方法， 系 你系做好事，吓，唔系佢个方法嚟啊嘛，方法冇好坏噶， 系啊系啊。 系咪？恐怖分子就系佢冇咩，佢冇乜资源，佢谂一个低成本嘅方法，佢点都要做到佢嘅嘢嘛。 系啊， 系啊， 系啊，基本上我哋都系用呢个精神嚟做紧呢个节目嘅啫。 系、 我哋乜嘢都冇嘅，我哋都冇啲乜嘢专业器材嘅。我哋都系打游击嘅，你知唔知啊？ 嗯。 我哋贯彻拉登嘅方法嚟做紧呢个节目，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唔系拉登嘅理想喎，系方法啊。 嗯。 系啊。大家听唔听得明啊？乜料就係啲人嘅，唔係個個都咁聰明嘅，有好多人都唔知道我講乜，算數囉，係咪？我相信我哋嘅聽眾都係聰明人嚟嘅，即係反清復明呢啲呢，係咪？係同啲蠢人講嘅啫，大家聽得明未呀？ 嗯 嗯，係囉，即係大家聰明人嚟嘅，唔好講呢啲嘢啦，講呢啲。即係我又見到有時有啲回覆嗰啲，我都睇一睇咯，真係我都好笑。我啲引蛇出洞嘅，嗱自己睇，自己睇。我專登寫啲嘢刺激下大家。 嗯嗯。 OK， 好，咁呢個好事嚟嘅，我覺得呢位老師嚇、去其實都係俾咗一啲學生啊，即係叫或者俾香港人啊，叫大家其實要有即係要有追夢嘅呢個精神啊。 嗯。 其实我哋就唔敢讲到咁大啦，我就希望大家系 keep 翻自己，都有翻自己一个兴趣啫， 有翻自己先啦，最紧要 有翻自己啦，第一啦，有翻自己兴趣啦，即系我唔敢叫你话 你去做真係去做呢、這個真係職業運動員啊，真係踢波，真係玩某種運動啊，即係但係會唔會公餘嘅時候，既然你咁喜愛嗰個活動嗰、那個運動，你都可以同低一班同好啊去踢波或者游水或者去玩㗎嘛。如果你喜歡音樂嘅，你公餘嘅時候亦都可以繼續玩你嘅音樂啦，係嘛？你喜歡畫嘢咁啊，畫嘢其實即係唔使擺低佢嘅。雖然嗰樣嘢揾唔到錢，但係有咩所謂啫？如果你有份正職都叫做 OK 啊，都可以維到生咁你有閒餘嘅時候，其實你可以繼續做呢啲嘢嘅嚇，唔需要俾佢身邊人影響你嘅。喺身邊人一定話你無聊啊，嚇畫乜嘢啊，彈乜嘢啊，嚇踢咩波啊咁樣啊。我中意就得噶啦，你理得我啫，系嘛？咁同埋香港今時今日啊，應該都冇以前咁難去揾到一啲同好嘅，我相信嚇。 嗯， 以前好難噶，你中意卡通中意玩玩具，好似你身邊冇任何一個朋友同你一樣。但係而家唔係啊，嗱咁多唔同嘅 Facebook 啊，咁多嘢，咁大家都而家都好多人去認識咗，咁啊大家一齊去，係嘛？ 係，咁其實依家講呢啲嘅網台節目幾多咗好多啦，係嘛？ 咁所以其實今時今日 有心揾點會揾唔到？ 係啊，即係今時今日係啊，其實有心揾會揾唔到啊！我就識好多人，佢哋其實係真係揾唔到自己興趣啊。係。你已經有自己興趣，你揾唔到一啲同好，咁呢個反而都唔係最慘，因為即係而家嘅網絡幫到大家，但係係到依家都揾唔到自己興趣嘅人係好多啊！香港。 係。 所以我唔夠膽講到好似呢位老師咁偉大啊！唔係追夢啊，即係希望大家。找到自己的興趣啊！咁如果你已經好幸運，你已經找到啦，可能你就好中意睇戲，你中意科幻，你中意動漫，唔緊要，咩都得嘅，繼續啦。即係嗰個興趣冇需要俾任何嘢去，即係阻住你咯。即係好多人好得意嘅個大限就係結婚啊。係。 嗯。 好奇怪嘅。 咪同時限性啊嘛，我唔知同佢 咩話 時限咯、啊。即係佢嗰幾年玩一樣嘢嘅轉頭又冇啊。 咁呢個就唔關自鬧自己問題嚟嘅。 係咯。 因為我認識都係啲朋友，佢哋係定時會轉興趣嘅， 係咯，就係呢啲時限咯，有好多啲人嘅喎，我見到係 好多好多好多。我話其實你都冇嘢有興趣，佢話唔係我好多興趣係啊，每樣嘢都玩幾個月㗎。係 啊，佢話打波又一陣，你打完又唔打嘅，即係 佢打嗰刻係好易衝喎，買曬， 勁 係 仲要咩幾個月咧？ 係啊， 即係乜都買曬翻嚟，跟住即係咁大龍鳳，即係我幾年都買唔到咁多，佢幾個月買曬 嘅 嘛啲嘢。 我都識啊，咁但係佢哋又話自己唔係啊，我勁多興趣啫嘛咁。如果你嗰啲興趣咧係會 keep 住嘅咧，就係、 是、就算你好多興趣，但係你即係譬如你唔係咁迷啊，即係買得好少，但係你都又 keep 住，久一久又會有咁樣，我覺得 OK 咯。 係啊，即係好似我今日打波，聽日游水，咁你 keep 住，唔係我游水游3個月，以後唔游，以後唔游喎。 嚇， 係 咯，跟住轉咗打波，跟住打波3個月又以後唔打喎，跟住又唔知轉咗咩第二樣喎，可能唔知做咩喎咁。捉棋咁喎，跟三年後又以後都唔捉棋，係以後啊呢世喎，我講緊，唔再掂嘅喎，咪咁啊咁都算唔算揾到咧？算唔算揾到自己嘅興趣咧？係咯，咁你只可以喺唔同嘅興趣度遊走啫。咁如果你真係中意一樣嘢，係中意一世嘅咯。係。咁而家啲人係短暫呢個興趣咧，其實唔係中意嘅。即係如果你中意一樣嘢，你得幾個月貨仔，咁但係你得兩年貨仔都唔叫做係啦，幾個月貨仔。点中意啊？咁你咁嘅中意法，咁你同我喺街见到个靓女中意，哇正啊！咁有咩唔同啫？吓，跟住我另转面又有第二条靓女咯，哇中意啊！咁样， 我都唔为追咗条女咁啊 ，check 咗转头又即刻飞咗转第二个，咁差唔多。 哦，咁样好好噶啦，同时几个。 系。 咁你系中意。你係見一個中意一個啊嘛，係 唔係好似依家啲睇動畫嗰啲啊，係 嘛？ 唔係個個月轉女朋友啊嘛，佢哋所謂嘅女朋友啊，唔係轉老婆啊。 係，我哋講啲動畫角色 嚇、啊，有套新番之後又啊呢、這個我老婆啦，之後又再有套新番之後啊又呢個我老婆。 哦，咁佢嗰啲好啦，都 keep 成季。 係、啊、 咯，不過呢樣嘢好快會打破㗎啦，即係隨住而家興呢啲網絡嘅即係播放咧，佢哋係一個禮拜抌曬成季啫， 係呢個有問題啦。 係啦，我哋喺度轉啦，轉講呢樣啦。 轉啦，轉呢樣 啦。其實我要講講咧十二猴子嘅， 係 我講兩句啊，講一套劇先啦。咁套劇其實我都冇時間睇曬成套，因為真係佢咁三日抌曬出嚟咧。第一就對我哋做節目嘅就好辛苦嘅，即係我哋平時又唔夠嘢講啦。其實你本來明明 你一季啊，因為禮拜做一集，咁我哋咪可以即係每集講少少，本來幾好，唔係嘅，而家搞到咧。你 Netflix 實演本身係咁，冇辦法啦，因為佢唔係電視台，我明。咦，咁但係點解而家啲電視台都跟咗佢嘅？咁係咪要適應翻人哋啲煲劇友嗰啲咁嘅心態咧？ 有朝睇到晚啊嘛，哇！ 即係追劇煲劇嗰，咁變咗你咁樣一嘢抌出嚟，我哋點睇得切啊？咁如果你咁樣，我只可以睇頭睇尾，估中間嘅啫喎。咁跟住咧，我跟住就冇嘢講啦。你明唔明啊？即係你嗰本來可以做一季嘅嘢，而家冇喎。我一集介紹完。我用準多集 review 咁就 dead set 噶咯喎， 係啊，好辛苦咯，我覺得。 我梗係辛苦啦，你試 下。台會令到咧，因為我哋呢本身 人啦，都係咁做啊嗱。 我睇下，即刻好難睇啊都。 唔係，如果連咗你咁樣，我哋反而唔想睇嘅，你咁樣搞。係。 咪同埋咧，係咁中間飛咯。 唔係，好奇怪，真係好多人咧係中意儲齊成套先睇喎。 哦，係啊，問咗係啊。 是真係好多喎，即係你呢啲劇呢，佢真係可能你做成季佢唔睇，佢係等佢成季做完之後，哦齊啦嘛，咁佢又先睇。 好多都係 㗎，好多真係好多，因為我唔知點解會有啲咁嘅，點解有啲咁樣嘅，咪即係佢要堅持係咁喎，佢唔係話即係佢唔係話即係我唔得閒，所以我咪到時知得，唔係喎，一定要咁，你要出曬嘅，咁寧願一次喎追。 佢覺得好興奮咯，一次去追。佢如果佢要佢喺度等，佢唔得啊嘛。 唔係，即係講真啦。嗱，我當時睇《天與地》噶嘛，咁我係真係即係同步睇噶嘛。其實咧，咁我跟住又買翻套碟。其實咧，我睇翻套碟嗰陣咧，嗱套碟你中意點睇都得啦，係咪？ 係。 係。第一集你一路煲到尾都得啦。我覺得冇咗嗰個癮喎，係真係每一日喺個電視機度等佢做，而做完一集之後咧。你諗下佢嗰集其實講啲乜嘢，跟住嗰時因為仲有討論㗎嘛，你都知。即係大家網度有討論，或者我睇人哋討論都好啊。喂，大家傾咗好多嘢出嚟，喂，我好 enjoy 呢件事。同埋大家會估到底下一集，即係睇完預告其實係做乜。咁其實呢個過程係一個過程嚟嘅。你到時呢買返套碟返嚟係咁成套由頭煲呢，其實冇咗呢個感覺㗎。同埋套劇都冇咁好睇嘅，變咗，明明同一套劇嚟嘅啫嘛，都唔係我真係喺電視日日追嗰陣係好睇啲。 唔係，同埋我覺得咧，如果佢係即係我唔理佢電視話咩啦，即係佢逐集出咧睇咧，我諗全部咁睇曬，我覺得會好睇啲。即係如果你一次過抌出嚟咧，我成日都係佢一悶我飛嘅，一悶就飛嘅。 其實呢啲煲劇啲人都係貪咁啫，即係佢唔鍾意啲劇情咪飛佢囉。 佢嗰緊張囉，唔係睇囉，佢一見到佢話換場跟住飛。 喂，我以前睇大時代都係㗎，我其實好多都飛咗阿坑妹同阿波士博嗰啲㗎。即係其實嗰啲好睇㗎，但係如果我係追緊佢鬥嗰啲係嘛。即係如果我想追鬥㗎，咁我咪鬥佢都鬥好多，咁但係中間一定有啲文氣㗎啦。會飛啲文氣㗎。如果你文戲係講佢哋喺度嗌交嗰啲，梗係嗰啲梗係睇啊！即係意思即係嗰啲愛情嗰啲啊，係啊，其實好睇喎。其實如果你慢慢睇嗰啲都好睇喎，但係你一煲劇咧，你唔知啊，我都會飛㗎，係 咯，一煲如果你成全部出曬嚟，真係頂唔順，我真係咁飛㗎喎。 嗱，其實講真，你煲劇你飛唔飛？只歌你實飛係咪？ 係。 但其實如果你每集睇咧，連聽嗰只歌都係一種味道嚟嘅。 係，同埋而家其實好多 opening 去除咗啲集數，因為會轉啲畫面唔同嘅本身。 我而家係啦，嗰時候係。 但佢要特登咁樣樣先引到你去睇啊嘛。 其實雖然係冇，但如果你知有啲網上版啦，佢真係斬曬啲主題曲啊，斬曬嗰啲嘢。其實你差唔多一集完，噥就跳去下一集，其實冇曬 feel 㗎。係。 係。 又或者廣告明明有個即係有個 logo 嘅咁嘢打出嚟咁樣，咁跟住又賣個廣告翻翻嚟個 logo 打出來，佢又 cut 埋，咁其實個劇係不斷即係全部係啖啖肉咁樣去，真係冇曬你所有啲停頓位冇曬，其實整個唔好睇嘅，反而會唔好睇嘅。 嗯。 咁但係似乎而家啲人都唔係好關心呢啲嘢咯，即係其實佢真係我想即係一次過睇曬啊咁樣，即係我唔知啊。其實呢種心態我覺得都幾影響嘅一個。即係呢啲劇本身嘅，我唔知道，即係我覺得唔好嘅呢件事。 係佢而家連個即係電視發行出嚟都係咁樣搞嗰邊。 係啊，佢都要追上呢一樣嘢啊嘛，因為啲人都唔會想咁樣追啦，唔會咁集集啦。 唔係好似騎住心急咯，你好似無線近時一年一禮拜五集都要唔得啦，一禮拜七集啦又要。 唔係遲啲係全日唔播第一節目嘅，淨係播劇係咪？由朝頭早一路講咧，係咪？係咪咁啊？ 係馬拉松播大啊，成套咁一次 都係咪？咁啊由朝睇到晚啦，係咪？ 係啊， 咁會唔會正嘅？我唔覺得咯。即其實我覺得每日一集、啊、已經是很急的了。是。是啊，其實你外國正常就是每個星期一集的。 現在他都守不住了。 守不住啦，是啊，所以 越來越心急啊，啲人。 所以就是說連啲外國的人都開始劣化咯。咁你變咗，如果我哋做節目嘅，咁咪講就講，有鬼嘢講咩？係我講咗十二猴子啊。咁今季上集提過啦，咁第一集講過第一集，咁其實我都係飛咗啲，又睇咗少少，跟住嗰兩集飛咗去 ending 嘅，中間有啲位我都唔知佢做乜。其實今季你總結咧，其實可以話係喺呢個男女主角同埋佢個未來個仔變成咗敵人嘅首領嘅呢一個，即係呢一個對決咯。 嗯， 即係佢一路鬥嘅呢個十二猴子軍團嘅嗰個所謂首領就係佢個第四個仔，係啊。咁搞咁多嘢，其實亦都要為咗佢個仔可以出世，咁啊，同埋一整下整下咧，都唔係講嗰個病毒，咁其實係一個即係佢話要令到時空都毀滅嘅一個咁嘅，即係你當佢其實都恐怖分子嚟啊嗰啲啊，佢係啲時空恐怖分子咁樣，咁變咗你成套劇一整下整下咧，時間旅行係一集裏面不斷時間旅行嘅。 未来战士系咁跳， 哦佢唔系未来战士都系跳一次啫， 系 即系喺一套戏入边都唔会成日跳，佢成日跳意思即系不停喎，即系跳嘅次数好似龙珠咁嘅喎， 系 即系打用嚟打就捉捉捉捉捉咁样玩呢啲嘅，咁整下而家变成一个即系时空旅行嘅剧， 系 唔系其实唔系嘅，其实未来战士同埋本来嘅枪兵其实呢一种咧，佢系有时空旅行嘅元素。但佢其實唔係講時空旅行嘅， 嗯嗯 嗯，佢其實個主題唔係講時空旅行啊， 係 即係你去咗一個時間之後，佢就一路喺嗰個時間噶嘛， 係 佢冇成日跳噶，佢冇一陣又現代一陣又未來一陣又，而且一集裏面喎不斷，咁而家就變咗係咁，變成咗呢種劇。嗱，我唔係話唔好睇，不過意思佢個劇嘅性質其實已經。改變咗， 就算我哋之前介紹過嗰套咧，就係、是、每集會翻去一個時空嗰個咧，嗰套美劇，咁佢都係一集跳一次啊嘛，係咯， 係幾套啫嘛， 係咯， 咁但係呢套佢不斷咁時間旅行咯， 係咯， 而病毒已經唔再重要啦， 嚇， 咁啊變咗好似鬥法嘅喎， 係鬥法，直情係啊。咁而家直情係啊嘛，佢每次即已經搞掂咗佢哋啦，跟住佢哋原來又有一個走甩咗咧，佢就去翻兩日前講俾你聽，咁啊等佢哋又 order 嚟咗成個歷史， 咪 day of future past， 誒係啊，差唔多變咗咁，係 咯，佢都咩嘅， 佢 就係 爛嘅，個十二頭先個故事仲 OK 嘅，不過即意思佢已經變成咗呢種劇咯，總之就 係， 因為佢哋而家佢時間旅行已經唔需要用嗰個機啦，因為佢未來嗰啲人佢著件嗰啲背心咁嘅嘢咧，嗰件嘢就係、是。時間機嚟噶，係啊，即係嗰件背心嗰件夾咁有啲燈喺上面咁咯，咁佢撳個掣就會可以去噶，不過仲可以瞬間轉移嘅喎，即係佢唔係一定係跳咗去第二個時間嘅喎， 即係佢可以揀地卜的地咁去咯， 咪喺你後面出現翻咁咯，龍 珠係啊，係啊，我就話係啊， 咁佢打佢都係咁打嚟嘅，係啊，咁好唔好睇咧？ 變咗第啲嘢咯，套嘢 變咗第啲嘢咯，係咯係咯。咁你嗰個十二猴子軍團一仔又變咗個，我覺得係咪一個戰隊嗰啲敵組織咁咧？咁而家呢集最後就係嗰個女幹部啊，那個女幹部原來咧就係佢哋以前做實驗嘅嗰個細路女嚟，佢住一村咗出嚟。 哦。 咁後屘佢而家長大變成咗心狠手辣嘅人，咁最尾原來佢直情想代替咗呢一個嘅，即係佢哋個仔啊做教主，就一個咁嘅故事。咁其實佢咁再扭落去，其實。不如啊，嗰、那個老女人博士俾幾個變身器個男女主角做埋 Power Ranger 會唔會似啲咧？喂，時空戰 咁樣打法即係表係 差唔多噶咯喎，咁你又有埋敵組織，又女幹部咁，嗰啲人都著得幾怪咁，不如唔爭在 Morphing Time 變埋身，俾埋個機械人你揸咁，會唔會再似樣啲咧？喂， 去未來攞個機械人翻嚟再打， 係咯，咪就係、是、時空戰隊， 係 咯，係咯。 時間連者嘛。 係 咯。係啊。嗯，整個整咗變呢種我啊，少少係咯。 唔係佢係咁跳嚟跳去，真係變咗呢啲喎。 直情變咗呢啲。 只有警察多啲喎。 直情係。係啊，直情係變咗呢啲。係咯。咁啊變咗好似甩咗㗎啦，其實嗰、那個。即係同十二猴子呢樣嘢，即係佢繼續將十二猴子嗰樣玩落去啫嘛。咁而家佢嗱本來十二猴子嗰個環啊，即係除咗個星星面之外，個環其實十二隻馬騮噶嘛。佢一個環變咗嗰條咬尾蛇。 哦。 嗯。 係啊，即係佢下一季就將會進入呢一度呢一個咁嘅呢一章。咁但係話係最後嘅呢、這個 season。 係。 不過我覺得都完啦，其實真係都我覺得玩爛咗㗎啦，少少 係扭唔到啊，咁樣扭翻。 係啊。咁呢套戲當然我覺得演出得最好咯，依然係嗰個 Jennifer 嘅，即係嗰、那個即係以前阿畢比特嗰個角色變咗女人嗰、那個， 嗯， 嗰、那個真係演技真係好勁，不過我覺得佢又唔係女主角嚟嘅， 嗯， 所以我即係好似癲癲地嘅一個女咁，咁啦，咁啊咁大家睇啦，咁呢輯其實我都未睇曬，所以都講唔到太多俾大家聽咁啊，所以就係咁啦，咁呢啲劇咁一嘢掟出嚟，冇好結果。咪同埋先有人啊，其實有時你都要慢慢追先會有個會發酵噶嘛，你嗰件事你一嘢 就唔係而家其實佢哋追嗰啲佢平時一向咁嘅習慣啲人咧，其實佢唔係想有咩思考，佢係想睇曬就算噶啦， 睇故仔啫嘛，淨係即係唔會傾。 佢就係想睇個即係成日話唔好穿橋，因為佢根本冇 depth 過去拍咩，佢就係其實想睇個故仔佢嗰條橋係做乜啫嘛，所以佢咪要等佢全部出曬先睇。 啊 唔係，即係我唔係話故事唔緊要，但係故事唔係最緊要咯。 就而家好緊要啊，對啲人。 即係其實佢裏面嘅嘢先係緊要啊嘛。咁你咁樣水過鴨背咁，有咩用啫？唔係，即係其實你咧，你真係要去了解一套作品咧，你要翻睇再翻睇啊。係。即係其實啲咩 Alpha 嗰啲，或者你初代高達，你知唔知我哋睇咗幾多次？唔係睇一次嘅， 嗯， 係不斷睇嘅， 嗯， 係， 我係咁，而家佢而家連發行都變埋咁，真係唔掂。 咪依家都啲人都好少一個作品睇多過一次啊，睇完就算啦。 咁、如果非睇嘅，連一次都冇睇喎。 冇啊，係啊，而家啲人係差唔多冇，佢日日睇嗰個古仔緊講乜咁啊，算咗好似就係。 其實如果你要做功課，你要做分析，咁我唔係睇，更加唔係睇故仔，咁我冇所謂喎，我要揾我需要嗰啲資料。 係， 嗯， 係咯。咁但如果你係睇故事嘅，咁你咁樣睇 OK 嗎？ 嗯， 我覺得唔係喎。如果你特別，你反而你話你係中意睇故事嘅，你唔應該咁樣睇咯。係，唉，我覺得係咁啦，係啦，同埋呢種咁樣嘅播放方法，好損害到即係。啊，因为其实呢一个作品你要酝酿咧，就系因为你可以做一季啊，或者做一年啊， 嗯， 即系点解嗰啲卡通系可以卖到啫？就因为你今年成年就睇呢个超人啊， 系，咁你产品同埋咩先可以成个推出咁样一个 变啊， 一个产品一个链咁样又出嚟 啊？系啊，咁就系佢慢慢啊嘛，咁你今个礼拜哦又出咗一只嘢，咁佢咪又出个玩具？咁如果佢系一个礼拜或者佢一日掟晒50几集出嚟，出咩啫？其实你亦都唔会对嗰样嘢有感情嘅，如果你咁样睇， 冇系啊冇 吓，即系你中意嗰样嘢就系因为嗰样嘢你慢慢睇啊，系咯，即系睇足成年喎，咁你唔多唔少嗱，当然如果嗰个剧你直情冇兴趣就冇所谓啦，咁你如果你有兴趣，哇嗰样嘢你浸一年喎，咁你嗰个喺你个脑度存咗一年喎。同埋嗰啲故事，你今集做完之後，會喺你個腦度醖釀喎，沉澱一個禮拜先嘅。咁跟住你，哎呀，我想睇翻，想睇下一集啊咁樣。咁你呢一個好想睇，快啲睇。咁你咪會更加會中意裏面啲人物啊，或者裏面啲產品啊咁咯。咁其實要係咁嘅，如果唔係話你連啲人物都 sell 唔到出去㗎。 嗯。 即係你咁一嘢睇咁多集，其實你對個角色有咩感情啊咁樣？唔同睇戏喎，睇戏你可以一嘢睇嘅，吓系咯，因为剧啊，剧系剧啊，系啊，系一集一集嘅，其实佢有结构嘅，系啊，即系佢会中间会有停顿啊嘛，即系卖广告啊咁样，其实嗰啲全部系 係有個技巧擺咗落去嘅，到底邊個位就完結一集。咁等你下次再睇下一集。咁如果你個所謂下次再睇下一集係幾秒鐘之後，咁嗰個完結位係咩意思？ 平鋪直敍一路去咁好似。 咁佢嗰個預告片又有咩意思？ 系 冇嗰個吸引力嘅，其實本身睇嗰個預告片係咩估嘅？ 唔係你如果 你都係想估下，咦睇我預告，咦下一集係咪我主角要死咧？咁你會咁噶嘛？ 如果你連續睇嘅話，你點會睇預告片咧？直接飛下一集咪得？ 係啊，佢你如果你睇呢啲係連個預告片都唔想睇嘅，因為真係冇意義噶嘛。預告片唔想睇，個原場區更加唔想，因為你已經睇咗好多次啦。 係 啊，一次過睇 飛下一集 啊！係啊，冇錯。咁你變咗你只係就飛曬嗰啲係啊！我想講過啦，即係我都係試過睇啲係斬曬呢啲嘅版本嘅 TVB， 直情唔好睇㗎，會唔好睇喎？原來冇曬啲歌啊，冇曬啲廣告啊，冇曬所有嘢，係唔好睇㗎喎，變咗， 嗯， 係咯，我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去咁比較過嚇，咁啊。算啦，其實大家又有幾中意啊？ 唔知佢哋有冇反應嘅，我覺得係。睇咗跟有預告，咁下一集做乜咁樣？如果係劇嘅話，會 OK 咯，我覺得幾好睇咁樣發現。 唔係，其實呢一種係一種好似你食嘢，你係有一種點去品嚐一樣嘢嘅方法㗎。即係你點去飲一支酒㗎嘛？係。你可以咕咕咕飲咗佢㗎。係 啊 係 啊。 係嘛？你可以喎，篤跟住咕咕飲咗佢，哇！唔係咁嘥係嘛？啲人會話你係嘛？係嘛？你要點個杯度攞啊？佢有聞下先係嘛？好多嘢嘅喎，係嘛？咁樣倒出嚟，同埋嗰啲咪唞下氣先係嘛？ 嚇係， 都好多嘢嘅喎。咁你又好講究喎，對得嗰啲酒使唔使雪嘅咧？唔同嘅酒唔同嘅喎，係嘛？咁其實係咁啊，你去品嚐一樣嘢，其實應該係有一個方法嘅，唔係攰攰咁，跟碟嘢嚟咗，噗噗咁爬咗個口度，食咗啲咩？唔知咁有乜意義？即係你就要慢慢食，慢慢咀嚼，係嘛？去感受一下佢裏面啊，其實佢係有啲乜嘢嘅材料喺裏面，佢點樣去，佢點解可以咁樣去配搭嘅咧？佢令到啊呢個味道好特別，佢對即係點解可以咁樣有個咁嘅效果咧？係嘛嚇？咁、你入去酒又再配埋嗰個菜又有唔同嘅喎咁你其實你係有呢樣嘢噶嘛？你食嘢都有呢樣嘢，咁你點會睇劇或者睇戲冇咧？ 冇咁而家，如果我 咁，佢咪即係等於咕咕咕食咗落肚咪算嗰陣？ 係，唔係即係我綜合咁多樣咧？其實啲人其實個人心咪變咗完全乜都冇啊！即係你好似而家你話都冇咩追女仔啊，或者呢樣嘢嘅本身 嚇係 係啊，啲人都冇追女仔 嘅，唔使啊，約炮嘅 係啊，約炮因為而家係咯，你去交友嗰啲約出嚟約炮咁，佢有追過咩？跟住之後你本身睇戲台呢啲又係咁一次過倒落去，跟住冇消化過或者咩嘅？ 佢冇咀嚼咯， 系咯， 即系消化个胃会自动嘅， 系， 系咯。咁你个过程其实系你到底系依肚啊，定系佢想再品尝一个即系美酒佳肴啊？ 即系咪即系都系去晒佢所有嘢都 Q 太咁样，即系而家变咗人。 即系嗰个 level 咪就系依肚咯。 系咪即系话而家啲人系将所有嘢都变晒 Q 太啊嘛？佢人成个人生都系 Q 人太啊嘛？ 咁不如快啲死啊！ 佢可以嗱，愛情、興趣，跟住食嘢乜差，全部都係咁樣 Q 翻，咁咪即係個人生係冇啊！ 咁佢又覺得唔係嘅，佢又覺得係計幾多發嘅啫， 嚇， 係咯，咁係咪發數多就定咧？ 唔知啊， 係咯， 出過幾多條咁啊？講講 緊，但係你記都唔記得翻我係邊個啊？或者我都唔知乜人啊？ 係 有咩意義？即係你記都唔記得你睇過啲咩戲啊？食過啲乜嘢啊？咁樣咁有咩用？ 睇完唔記得啊？全部 係咯，有咩用咧？個意義喺邊度咧？ 嗯， 即係你食過一餐好好食嘅嘢，你記得先得㗎。你乜嘢都攰咁你使咩？你掉陀螺糖咪得咯，係嘛？嘥咗碟嘢啦，你嘥咗个师傅吓，嘥咗个厨师煮咗咁辛苦，啊，或者用咁多心机去谂嗰个菜式点样配搭，即系咪啊？ 嗯， 系咯，咁其实即系唔系咁嘅咧？即系作为一个观众或者一个食客，系嘛一样啫，系嘛，系嘛？即系我觉得呢个 唔知啊，我咁樣搞法真係冇乜好結果。咁同埋我哋都唔知點樣做啊，咁同埋乜嘢都娛樂化嘅時候，喂，咁你講啲資訊啲人都冇人想聽啦。 係。嗯。係啊。報新聞咪六點半左右新聞報道咁咯。 六點半左右新聞報道咁樣啊？即係正式嗰個變咗咁樣。 嚇！係啊。 唔係兄弟幫咁好啲咩？ 喂，喂，作古啊，拍段片出嚟成我去搞笑。 即時發生㗎嘛？喂，今日有咩發生啊？咁樣，我冇啊，嗰邊咩英國又話咩做乜唱唱啊？個 concert 有人喺放炸彈，嚇咁無聊咁啊！死幾件啊？咁啊，我冇死廿零個，好小事啫。 冇啊，跟住就變咗呢啲咁嘅節目。 係啊， 係咪新聞咪應該係咁啊？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咁樣係咪？跟住咁樣喎，有幾個啲咁嘅無厘頭友，唔係著西裝喎，著都好靚啡喎，著鞋又唔著襪咁樣喎，係咪咁啊？遲啲新聞係咁啊嘛， 嚇唔知啊？跟住啊咩多魯侵開會嗰啲係咁笑佢啊，嚇 多魯侵開會咩意思啊？ 嚇咪即係佢啲新聞報話咩開高峰會嗰啲係又講佢造型啊，話用人 哦，即係話佢個髮型啊嗰啲係嘛？ 係啊，跟住之後又話咩 假髮啊？ 係啊。跟住之後係咯， 佢唔係講緊個總統嗰啲嘢啊嘛， 係啦。跟住嗰個法國總統喎，又話咩靚仔啊，帶佢老婆又近時咩帶咗多年啊，講呢啲啊， 係，即正式個新聞講呢啲， 係咯，變咗娛樂啊嘛，係咪？ 係咯，即係你咩都娛樂化，咁係咪應該係咁咧？唔係，即係我明，即係大家睇嘢係唔係？即係如果你問下啲人咧，嗰啲人竟然會同你講咧，我係為咗開心嘅。即睇嘢為咗開心啊！你唔好俾啲咁沉重嘅嗰啲戲我睇。唔係咁，但係我知咁食甜嘢梗係好食啦。咁但係其實你味道啊都係甜酸苦辣啦。你跟住可以再細分成為千幾二千個唔同嘅細分。OK， 咁你冇理由淨係食甜，我唔食第二啲味噶嘛。你食嘢 都唔要啊。 咁如果你 有個人喜好係好有嘅，有個人喜好有嘅，但係 好細嗰啲細路仔咪會咯。我淨係中意食甜嘢咁，咁你唔係細路仔嚟噶嘛？即係你係會你係可以食得到苦嘅嘢，係嘛？辣嘅嘢係嘛？咁你冇理由你睇嘢淨係要開心嘅，即係你淨係睇笑片，咁有咩拍乜嘢？都是好像用笑片咁樣去包裝，首先其實唔係我哋冇嚟到睇嘅，即係明明人哋都舊嘅電視劇係正經嘅，你拍到新版都以為笑，其實明明黑玫瑰啊，唔係搞笑嘅，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啊？即係原裝黑白啊，唔係搞笑嘅，但係拍而家拍新都一定係搞笑。喂，拍翻到正經黑玫瑰啦，即係又話啲超級英雄電影咁乜嘢？咁你不如拍翻到香港超級英雄一度拍翻黑玫瑰啊！正經嘅，正經做嘅，係嘛？咁又話紫荊下去咗邊啊？ 係咪連張海報都做埋之後，即刻唔怕驚無跳 咗？係嘛？又話紫荊女俠咁去咗邊啊？係 咯， 周秀娜喎，係嘛？ 唔知咩原因突然間冇咗？ 唔係，梗唔係突然間冇，根本一開始呢件事係抽水㗎。係，唔係突然間冇錯㗎，根本由頭到尾都唔係諗住做嘅。 即係佢抽曬話咩啊嘛？連海報都出埋，就突然間。 唔係啊，嗰張海報佢臨時 call 阿周秀娜嚟，跟住求其揾啲現成嗰啲戲服，即係話啲衫啊加搭搭即係整嘅咋。你以為咩？有咩籌備多年，跟住有咩抌幾多億投資啊？嗰啲落嚟你以為？即 call 即影㗎，嗰張相係。跟住後面個景 key 落嘅咋。即時啊，幾個鐘頭搞掂㗎。快過我哋錄一集節目啊！係啊，你覺得佢有諗過真係拍呢套戲係嘛？唔係佢又好奇怪喎，佢有賣過車身廣告喎，就好少。係，我唔知佢搞咩咯。 係啊，我就話佢無端有殺啲海報出曬街咁，喺啲車身。 其實冇呢套戲啊，嘥氣啊，冇咁天真啊。係咯，如果你要貼下車身廣告，其實張如成都有嘅。其實唔難嘅。係咯。我哋中意其實我哋都可以買嘅，即係你有啲咩無謂剪嘥咧就得㗎啦。你話真係好貴咩？又唔係好貴嘅啫，其實係咯，即係都係講緊幾多萬啫嘛。咁啊都係萬啦，唔係幾多蚊啦，係嘛？ 咁你话好贵咩？其实俾得起嘅。 嗯， 咁啊，所以咁樣搞法，其實，唉，我哋都唔知道可以點樣再推動啲乜嘢啦，係嘛？即係好似阿李慧才博士話齋，係嘛？即係香港以前咧，都曾經可以容納到有科幻，因為而家係零啊。 係。 而家係啲人最大禍係佢有興趣嗰樣嘢就係做嗰樣嘢，所有其他嘢冇興趣呢、這個講俾佢知，佢都揾個頭失咗啲沙路，完全都睇唔到嘛。 唔係，即係其實佢係好窄啊！而家嗰個中意嘅嘢 係咯， 即係你中意拉打，可能你都係中意某個， 係 唔係所有拉打？你中意高達，都可能中意某一隻，或者某一 套。係啊，如果唔係點會係啊？唔會點會啲人成日都馬戰就因為咁咯。 嚇！ 係啊。 咁所以變咗咁樣搞法，其實冇用嘅咁樣嘅。唔係，即係其實呢個網絡文化嚟嘅，我覺得呢、這個嚇 唔知喎、啊。我覺得反而係開頭嗰陣時咧，反而係網絡闊咗，我覺得即係睇啲嘢或者咩。而家我覺得係窄咗 啊。開頭嚇，咪係咯。 哦，最初嗰陣當然係啦，係啊，最初 我覺得係闊咗，即係有一上網嗰陣時，我覺得係闊咗。 即 係 突然間開咗一個世界㗎嘛。 係啊，突然間多咗，好似突然間大咗多好多資訊可以睇得到，好多嘢可以學到。 即係以前哇，冇啲咩，即係冇咁大嘅。嘅嘢喎，咁而家哇，突然又識咗好多人啦，通過網係嘛？ 係， 咁但係而家唔係喎，而家又變翻收翻窄喎。 嗯， 係咯，即係 Facebook 咁咪自己有自己傾咯。 係， 係啊，係啊，跟住嗰啲網絡咪又刪曬啦，所有啲網站幾乎好多都結束啦， 冇曬 啦，啲知識亦都慢慢嘅 delete 啦，係嘛？ 係啊， 冇曬喎，你再揾知識而家都揾唔到喎。 冇啊，系啊， 读唔到啊！你因为大样嘢，明明我几年前睇都仲有好多呢样嘢，而家搵都搵唔翻嘅。 系啊，教你做乜啲冇晒， 冇晒，铲晒。系啊，又话知识产权啊，呢样我真系原来知识产权个产嘢就系铲嘢个铲。 吓，系 哦，俾佢铲晒，咁啊，你都冇嘢睇。系啊。 而家反而唔系，而家顶笼系剩翻我嗰 YouTube 可以有少少留翻到嘅。 哇 ！YouTube 都賺咗好多嘢啦。 我知道，但係因為佢好多人 back up 咗，佢係咁 upload 上去翻，我覺得係剩翻少少咯，有得。 係啊，而家你根本你揾嘢睇啊，或者你查資料，而家反而冇之前咁易添啊。 係啊， 同埋轉得好快啊，即係你可能你幾個月哎呀冇咗啦嗰個網。 係啊係 啊。 咁以前啊都玩幾年啦，所以極多而家冇嘅，即係謝一聲就唔見咗，謝一聲又唔見咗，消失得即係嚟得快都消失得快，係啲節目都係㗎。你見而家好多節目，哇！好多新節目，但轉個頭就死嘅。 嗯， 係啊，冇辦法啦，係咯。 廢話留得最耐，我覺得。 廢話留得最耐啦，咁同埋 因為我望我一查就係啲人啲廢話彈曬出嚟咁。 同埋係咯，廢話多。 係啊。 以前係真係資料嘅喎，啲資料係真係資料嚟。 係。真係。 同埋大家上網去傾咧，唔係講廢話喎，即係可能真係問一樣嘢好實在嘅。咁啲人亦都好實在咁答你一樣嘢，有時你睇下啊，我學到啲嘢喎，乜原來呢樣嘢係咁樣做嘅，咁啊，如果啲嘢係咁樣嘅，咁咪一樣冇嘅，你基本上都冇人正經問嘢，都冇人正經答嘢。係係上網其實都係喺度 kill time。係咯。咁大家係咪真係啲時間多得滯咧？ 咪都係咁啲好痕痕鬧人 係嘛？ 有件事咪就出嚟鬧下咁樣。冇資料喎，就係得啲怨氣，我就見到個網 嚇， 係 咯，係嘛？ 睇下有咩地方你開個 topic 可以俾佢發泄到啲怨氣，咪下低勁多人出咯。 係嘛？即係琴晚誒呢個咩光明頂啊，咪前晚㗎啦，係無端端又講高達啊嘛，係，即係唔係好多人 少少嘅 爭係佢講咗好少，講咗幾句啫嘛。咁但係我見到有好多人又爭相出嚟鬧啊，嚇， 嗯。 又話冇睇啊，肯定咁樣。 哦，同埋呢個突然間信和有一間鋪嗰啲一翻相嗰啲俾人哋捉啊嘛。咁啊，啲人好似發現新大陸，跟住啲報又報話咩突然間咁樣話啲咩博彩，即係啲抽獎嗰啲咪全部冇曬嗰啲。但係其實如果知咧，其實捉呢啲啊一路都有嘅。 係咯，前幾年先有一單人咁講過。 係啊，唔係即係其實我本身由僆仔開始，其實即係唔好咁大驚小怪咯。嗰啲人即係其實如果你話咧，你只能夠話個法例跟唔上時代，但又唔係話啲 戇居嘢咯，但我見到好多人留言就係話埋啲戇居嘢咯。 係。 係啊，即係講埋啲廢話就多。咁但係其實僆仔嗰陣時本身啲即係啲報紙檔咧已經有嗰啲博，即係有部機板度咧。 嚇、啊！抽卡啊嘛，然之後換獎啊嘛。 一個樣咧，即係佢個盞燈係咁跳咧，跟住係咁中獎啊嗰啲嘢，同埋你嗰啲近時啲啷啷嗰啲咧。 Long. 有一搣到自己號，跟住又有一中獎嗰啲咧。 哦、oh, ，OK。 嗰陣時僆仔好多呢啲嘢嘅，咁但係嗰陣時， 僆仔，我好似早幾年見到旺角都仲有啊，咩僆仔？ 仲係即係一路都有，我意思就係、是，即係我僆仔嗰陣時已經有嘅。即係呢一路都有嘅，咁但係其實本身一路佢有人報咧就會捉噶啦。 嗯。 因為你本身呢啲係要攞牌噶嘛。 其實你搞個幸運抽獎本身都要攞嘅。 是啊，咁但係其實如果點解唔中間嗰個時間有陣時冇人捉，就因為冇人報嘛。 但其實扭蛋都要攞嘅。 係啊， 咪真我問過係啊，我意思問我真係打過去問過，扭蛋都要攞嘅。 O K。 咁我話點解成街係嘅？咁佢話即係因隻例咧就係唔得。咁但係咁佢哋唔會捉曬所有人翻嚟㗎。係、 okay. 都做唔到係。 係咯。 咁係要睇下有人報，我覺得係。 系咯，总之就算啦，我觉得都系冇噶啦。你 咁我见到佢有啲人讲嘛，话近时点解俾，而家唔俾啊嘛。咁但系其实一路 都 嚟咯，我就 话都冇话俾。 唔系真系冇嘢噶，嗱你都等于你过马路，咁你唔睇灯，过嗰人啊， 系， 咁你唔會日日有人專登去捉呢樣嘢嘅，咁但係間唔中有人捉嘅喎， 係， 咁係咪俾啊？其實唔係俾嘅，咁佢唔係日日都嚟捉你啫，其實從來都唔俾嘅。 係啊，咁你本身我講話就只能夠話啲例如點解唔改， 其實好簡單啫。咁你以往出貓都冇俾人捉過，咁你今日俾人捉，咁你會唔會話喂以前俾㗎咁樣？其實唔係以前俾啊，佢捉唔到你啫嘛。 係，以前冇捉， 係以前冇捉啫嘛，咁俾咩？係俾咩？哇！真係幾得意喎，咁你冇舐過嘢啫， 係喎， 係咪？即係你上咗咁多次山都冇遇苦，係咪？咁今次遇到苦啦，命都冇埋啦，咁你話以前比呀？ 嗯， 係 啊，即係以前上山冇老虎，其實不嬲都有老虎㗎啦，你冇遇到啫，係 啊， 係咪啊？即係點樣咩？唔係啊，其實啲人冇邏輯啊。 唔係，同埋好似啲呢啲咧，佢好似係冇乜知道發生咩事嘅，其實即係叫我投失咗落去啲沙路嗰啲人， 咁咪冇邏輯， 係啊，即係唔知啊之前嘅係點啊，好似做到， 喂點會知啫？喂，你睇戲都兩年前嘅戲，而家甚至乎我諗我要縮短啊，兩年前都太耐啊，係上個禮拜啲戲佢都唔知啦， 係。 啲乜嘢啊？你問一啲人，其實今年做過啲咩戲啊？即係佢哋係一本好出名嘅雜誌啊嘛，叫 GQ 啊嘛，都係 GQ 啊佢。唔係而家啲人其實係以唔識嘢為榮啊，我講過啦。 我又係啊， 係啊，即係唔識嘢就最叻啊嘛。我點解要知啊嘛？我點解要識啊嘛？嚇，羅沙摩亞，我要識咩？ 係啊，呢個又啱啱離開我哋啊， 係嘛？即系呢个你都唔识，咁你仲识边个啊？ 识詹士波应该识呢、這个啊？点识？ 哦，咁系唔系啦？佢喂大佬，佢哋而家擘大眼睇嗰、那个，可能已经系 Daniel Craig 噶啦，即系唔系，可能都唔系咩铁摩达顿啊，咩嗰啲 铁摩达顿冇啊？皮亚士普士南嘅， 都未必识啊，大佬 系。 冇喎，但你可能你反而調翻轉話，新康納利啊，可能會出名啲喎。係， 因為留喺度支持佢做其他戲 喎。喂，因為新康納利係喺新康納利本身有演其他戲。 係咯，即係其他戲出名喎。 啊，羅莎摩亞就真係好似好早已經冇做啦。 係，嗰陣時就係得合成咯。 合成之前㗎啦。係 咯，我就話得合成 之前㗎。 係咯，我就之前得合成。 係咯。咁你嗰啲就嗰時嗰、那個年代嘅香港觀眾好認識㗎，追得好犀利㗎。 嗯， 係咯，唔係我係女性觀眾追喎， 係， 唔係男人喎， 係咯，覺得佢好風流倜傥啊，好有型。 我感覺上係佢係比較官仔骨骨咯。如果我嗰陣時即係詹士邦幾個嚟講，嗰、那個係 佢啊，即係溝女型咯。係 咯，係啊，我覺得係啲有少少係啊。 你覺得啲官仔骨骨啊？我覺得係姑爺仔骨骨啦。 嚇，都少啦，係啊，都係咯呢種啦，類似 姑爺格啦佢嗰只嚇。咁但係你作為一個詹士邦喎，係嘛？當然要具備做姑爺仔的基本能力啦。 哦，咁你本身一向都有呢個能力，如果唔係冇，點樣可以叫到孫女幫你做嘢啊？ 係咯，所以 Free Man 就繼承咗呢樣嘢。 嚇， 係嘛？ 嗯， 即係其實都係呢個把妹大人嘅呢、這個係嘛？ 唔係，咁你我覺得詹士邦呢個能力都係其中一樣能力嚟咯，要係基本又有呢個能力。 係啦，你作為一個特務啊，其實男又好女又好都係嘅。 係，都係 你做特務啊，你冇呢、這個。即係你冇一個性方面嘅呢、這個嘅，唔係講床上嗰啲啊，即係你冇一個可以 魅力咁咯， 魅力啊，即係你可以即係借呢一樣嘢去完成你的任務嘅，呢啲好，其實現實上都係咁嘅， 係， 係啊，即係你前啲訓練啲特工，其實同訓練技仔差唔多嘅啫嘛， 嗯，要係嘛，其中一樣技能咯， 其中一個技能當然係啦，唔係講少啊，直情係。唔係好打啊，大佬！你睇一件事唔係好，但係反而好打唔使嘅喎，係 啊， 因為你係特務啊，大佬你搞清楚， 係 做戲嘅特務先要好打啫嘛， 係 嚇，你現實嘅特務係攞情報啊，大佬， 唔係真係打人啊嘛， 打大佬，唔係炸咗人哋個基地啊，大佬， 唔係黑寡婦嗰啲啊， 係冇錯，嚇嗱黑寡婦都係呢個技能 嘅，係佢有嘅。 系啊，好犀利啫，咪咯。咁你呢一件事其實羅莎摩亞就非常嘅做得，即係做到啊，同埋你有個說服力喺度喺呢一件事。係，嗯，係咯。咁啊，其實都算係最 icon 嘅詹士邦之一啦，可以講係嘛？即係佢都同阿賓納利都係叮噹碼頭啊，兩個都各有各一個。即係你一講起詹士邦，一定係呢兩大。 系，即系如果你讲旧嗰啲，系谂起佢同埋系阿周立，你呢两个系你觉得感觉上系即系点啊？ 唔好话讲旧，你睇晒咁多代之后， 嗯， 你到底一讲詹士邦，你 pop up 个系边个？首先， 哦，咁佢呢两个都， 我相信系 Ida 一个咯，即系一系罗周莫，一系周立嘅， 系呢两个系， 你 即系个地位已经去到嗰度， 快会 pop up 咗啊！咩皮里士布士男啊，或者而家呢個啊 Daniel 路， 係 咁嗰啲咩鐵魔達頓嗰啲就算罷啦，係咯，嗰啲直情係壞 咗，咪係啊，同埋中間有一個咩有個咩雪山島喎，又係做過一次嗰、那個。 雪山島，但係雪山島好似係咪仲早過啊羅莎摩亞嘅？ 真係唔記得喎，嗰啲 係咯，即係個事。 我就記得佢做咗一次，跟住唔掂，跟住即刻冇咗。 係啊。即係其實羅莎摩亞都做咗幾長時間㗎，不同埋羅莎摩亞做嗰啲係最多嗰啲古靈精怪嘢㗎，嗰 哦，因為佢唔係打嘛，成日拎住啲槍仔，跟住同嗰 啲係好多啲古怪嗰啲咁嘅武器啊， 啲潛水車都喺佢度 嘅，潛潛艇啊，跟住又上太空，即係佢係好似最科幻嘅。如果講科幻， 係 即係佢嘅時代嘅詹士邦直情係科幻片嚟嘅， 嚇 係，同埋佢嗰陣時又有啲飛車啲好勁喎，一條啲纜條飛嗰啲。喺咁打大關鬥架車咁樣落地嗰啲都係佢嘅， 嗯， 係佢套嘢唔係羅莎摩亞做嘅啲， 嗰啲係即係話喺佢套 嘢入邊，係啊， 係啊，佢入邊有啲咁嘅， 即係誇張啊！你可以話呢啲咪又係窮嘅時速啲又避咗嘅啫，係 嚇 好犀利啊！ 你話嗰個雪山島嗰個啊， 你話你唔識喎，咁冇嘅，你唔識你可以，咁你咪有你嘅人生咪即係又平淡咗咯，冇嘢嘅。即係呢啲你其實你冇睇過都要睇翻啦，講真， 早過羅莎摩亞嘅。即係新康納利做咗一段時間之後咧，佢攝咗一集《雪山堡》，唔得再新康納利做翻一集《鑽石黨》 哦， 係啊。 哦。 之後就先到羅莎摩亞咯。 哦。 嗯， 原來係咁。 係啊。 係嗰陣時，佢日就係《雪山堡》唔掂，所以咁樣即係揾翻阿新康納利去頂一頂啊。 嗰時劉德華都扮嘢，都拍過一集一套戲叫做啊咩合勝啦，記唔記得啊？ 哦，有係啊，同阿林保怡嗰套。 系嘛？同林保怡， 阿林保怡系傻嘅， 阿傻嘅， 系啊，系戆居啊！林保怡系做差人噶嘛？ 系咪合姓咪谭西敏啊嘛？系嘛？ 系啊，跟住阿关之琳嚟啊，个女主角。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嗰套都仲有玩翻合成，即系其实即系话系咪嗰个年代啊？啲人都仲知系咩嚟？ 系我嗰阵时计知啦。 喂，大佬，点解而家啲人完全甩晒？ 哦， 即系 咁而家本身啲人系响佢出世之前嘅嘢完全唔使睇咁啊，觉得系。 咪即系其实嗰个断层啊，系点样发生嘅咧？ 因为而家觉得系旧嘅嘢唔好啊。即係佢覺得老鬼啊嘛，有啲人成日都 係咩？ 即係佢覺得之前，即係而家都話之前我講嘅《世界戰爭》包括埋呢啲嘢。 哦， 即係佢連啲文化佢都覺得我背嗰啲係衰嘅嘛。 係咩？ 係 嚇，唔知喎，佢覺得係嘅， 係衰嘅。 嗯， 佢覺得唔啱咯，即係唔得咯呢啲。 係嘛？好睇喎，而家嗰啲嘢幾百倍啊！ 係。如果 同埋你要諗啊，喺嗰個年代啊，係冇啲咩電腦特技冇。 系就系飞车啊嘛，佢拍出嚟。 你冇乜嘢都冇嘅时候，去谂到呢啲咁嘅嘢出嚟，去哇咁都拍到一套，即系当时嚟讲可以咁精彩嘅嘢，其实真系好犀利嘅。 唔系，其实我觉得系犀利嘅，因为佢嗰啲飞车真系咁样飞啊嘛，佢而家冇啲特技做啊嘛，而家你成日啲飞车都系再加特技啊。 系啊。 嗯。 唔系，你就系个概念都已经犀利啦，就系詹士邦呢样嘢。 系。 大佬，即系。算啦，而家啲係一味係講完成度，因為你而家你有電腦幫助，咁完成度高，咁但係以前啲人係完成度而家冇咁高咧，但係人哋嗰個 idea 先係最犀利啊嘛。 係，唔係我即係我睇翻即係譬如就算特攝咧，近時嗰啲人嗰啲即 係，哦，好犀利， 即係俾人打咁飛起佢打關鬥，真係扯威亞。雖然你見到條威亞喺度扯住條友喺度轉，但我覺得即係佢做嗰樣嘢，我覺得係要即係。俾翻佢咯，我覺得。 咩？同埋人哋諗到多嗰啲咁嘅概念啊， 嗯， 即係以前啊， 係 咯。你點樣諗出嚟嘅啫？你無面商人點諗出嚟嘅？哇，真係犀利喎！ 嗯， 係咯，即係你而家碌佢卡就好易啫。咁你最初呢樣嘢點樣會誕生嘅？係咯，含卵超人點樣會嚟嘅咧？係咯，喂，高達點樣諗出嚟嘅咧？咁大家有冇去研究過？即係嗰個時代點解會誕生啲咁樣嘅作品嘅咧？咁啊，當然你再早嗰啲唔係流啊，咁你其實你小飛俠啊、鐵人28啊，喂，其實都犀利嘅。 嗯， 即係佢嗰個概念啊，咪同埋其實嗰個故事，其實反而佢個故事係好認真嘅，唔係好似而家啲咁係一啲堆砌嘅嘢嚟嘅。你手中自從啲故事唔係講少嘅， 嗯， 係咯，好犀利嘅。即係好戲劇㗎，其實係係啊！你唔好叫啲公仔啊畫到好似好普通、好簡單咁啊，但係個戲劇性其實好犀利。 我咁而家係睇靚唔靚㗎嘛啲人 係啊， 咁你唔會淨係睇呢樣嘢咯？唔係啊，但係你而家睇嗰啲新嗰啲動畫，我覺得啲崩壞啊，或者嗰啲滑筆嘅程度，仲衰過以前啦。你話嗰度咩《洛印戰士》，而家嗰度做緊嗰度。 冇逼力喎，因為佢用 CG 咁樣， 係啊。唔關事啊，而家同期都好幾套卡通都用緊 CG 啦。你除咗係卡多都係 CG 㗎。係。好多套都係 CG 㗎喎，但係人哋整得好靚喎。 唔知啊，我唔知佢筆力 好 大定係佢好硬啊啲人做得。即係我覺得其實都係佢做得好唔好啊，即係佢我唔知筆力定咩佢做得差。 佢做得差就差啦，賴咩關咩事啫？係咯、 嗯。 你手舉都可以係咁崩壞啦。 哦，龙珠啊， 有咩关系啊？即系你，即系你，唉，根本桥又冇，系咪？ 嗯， 成日都系咁啊，不断 repeat 而家啲嘢。 唔系，咁而家好似倒水咁，佢每次系咁要谷到有几多个，即系几多动画出嚟，跟住之后咪好似 copy 咁啊，真系要。即系啲人睇完又唔记得，好似即系好似而家系根本系 Q time， 佢连啲出啲嘢都系 Q time 嘅要， 系嘛？最有创意嗰套系劲女啦，系嘛？啲创意走晒呢啲地方嘅， 系走晒呢度啊， 系咯。即系中意食甜，一系就啲人一系就中意食咸啊嘛， 系咯， 系嘛， 即系甜同咸有两种味啊， 系得两种味嘅呢、這个世界，即系条脷可以切感好多啊，即系都系两种味觉啊， 系， 唉，唔系应该咁讲，嗰、那个人都唔系啊，嗰、那个人就得翻咸嘅啫， 系， 系啊，甜嗰啲系第二个嚟噶嘛，嗰、那个中意甜啊，所以佢都系条脷可以切剩一忽嘅，佢冇 中意 睇啲。 每个人都有一种味啊，唔知点解就 系。每个人都有一种味，中意净系中意睇一种嘢，咁你 系中意咸就得咸啊，中意甜就得甜。 咁样噶，如果咁样真系冇得搞嘅，即系啊，你搞咩创意工业冇啦，即系你啲观众系分众分到咁样，系咪？咁你而家仲同阿马仔讲咧，而家唔系话佢。佢話鍾意嗰樣嘢唔嘅，佢一唔係喎，佢憎其他嘢喎。 係啊，係咯。咁邊有得揀？係啊，佢就係佢自己一喜好嗰樣嘢，仲要其餘所有嘢都整啊嘛。係啊，算啦，係啦。咁而家呢排有勁多節目廣告打啦出嚟，係嘛？ 啊！ 但係又好似唔係好啱喎，有啲好多講咗啲嘢都啊，啲人就中意講呢啲喎。如果佢講得啱，反而冇人講喎。係咯，我哋有貼我哋個講座啊，即都懇請大家試下捉我哋有咩講座啊。又冇喎，佢反而係啲講到離曬嗰啲咁，啲人要鬧嗰啲咪當。咁咪話光明頂，我咪未講完啦，咪話啲人咪係咁裏邊捉佢哋講座啲啊。 嗯， 係，其實佢講幾句啫嘛。根本嗰集其實係講緊清酒，因為有個牌子，佢哋用呢個三連星就作為一個註冊。个名字，见到有人砌咗三只大魔啊，走喺嗰度，走喺嗰度会场，咁开始就讲起高达上，咁其实都系临尾完场讲咗几句，咁啊，但系竟然又引起好多人讨论喎， 系， 因为佢哋讲高达，唉，即系其实做乜嘢？唔系佢喺度讲，又话咩？系咪话咩高达打高达？话咩冇咩？冇意义啊？哦，系，嗰个其中个嘉宾，哦，咁讲好明显就其实唔系。唔係睇得好咩㗎啦，係啊，唔係啊，跟住佢咪講呢句嘢，咪觸動到啲人，咪要插翻佢，咁咪多人講咯。總之而家你係得罪咗，即係感覺上你講啲嘢得罪咗佢嗰啲人，佢就自然會出聲，就多人講咯。你其餘嗰啲冇啲，但你講啲好超人嘅嘢啊嘛，你真係正常咁介紹到高達出嚟就啱曬喎，仲要咁咪講咩啫？唔係冇得挑人啊嘛，即係佢而家其實反而係中意你挑人嘅，有時咪走出嚟講。系啊，即高达，高达咁有睇啊，佢睇高达啲正傻仔啊，咁你有人讲啦，系嘛？即刻好大反应啊！真系好大反应啊！咁啊，好人好多人谈论啦，系嘛？系啊，系嘛？唉，算罢啦，咁系咯，系啊，咁冇啦，冇咁有咩意义咁吓？咁啊，转下一个如果系咁啊，同埋预告片都有蜘蛛侠有个终极预告片啊，预告片啊。系，咦？又睇多啲咩咧？又再多一个终极啊？咁有咩睇？吓，唔系佢系有啲片段嚟，咁见到好似佢嗰件衫着嗰阵时，唔知佢第一次着定咩，系会闪灯噶嘛？ 哦， 即系你话嗰啲黑色红光嗰啲位会上红光，系红光咁样，又闪闪下咁啊。跟住同埋佢对眼睇出嚟系标似成个荧幕咁噶嘛？系啊，成个荧幕，系佢咪嗱有啲显示咁噶嘛？即系其实佢嗰件件系 Iron Man 甲嚟嘅，吓，就差唔多啊，即系软版。系软版啦，系软嘅，系啊，都系名级，系啊。咁你话佢最后系放弃咗唔着啊 ？Tony Stark 整佢嗰件，着翻自己嗰件。哦，唔系放弃，应该俾人收翻咯。佢话要整啊，计个预告咁讲，佢阿罗密丹收咗件衫，跟住佢着翻件自己整嗰件出嚟，系自己整嗰件啊。咁同埋阿秃鹰啊，即系唔系罗家英啊，即系呢个啊 Michael Keaton， 唔系一哥啊，唔系前一哥，系。咁你話佢其實係做咩？係執垃圾嘅？哦，唔係，佢好似間開緊嘢係回收定唔知做啲執嘢，係同佢嗰個大樓係即係佢嗰啲爛咗嘢定咩？佢哋執嘅喎。即係李斯同阿 Tony Stark 嗰邊係啊，間公司可能有啲關係，即係幫佢回收翻啲嘢嘅。即係佢成日整爛曬啲，即係佢整爛曬啲嘢或者咩啲機械爛咗嘅嘢，佢哋走去執嘅喎。咁所以就用咗佢呢啲科技嚟即係整啲嘢出嚟犯罪啊？係啦，跟住佢又話咩？整即係有鑊大嘢，就係佢好似隻飛機上高裝曬啊咩復仇者啲武器定咩嘢咁，跟住佢話要騎劫啊機攞走啊嘛。 哦，咁樣。 係啊，跟住又要阻止佢啊嘛，聽話成個預告劇透曬成套嘢啊嘛，差唔多。 有咩問題 啊？我覺得冇所謂，你睇嗰時睇下冇睇啊，其實覺得。咁你本身預咗都係打秃鹰㗎啦，有咩特別？係 啦。 咪呢套戲話俾你，呢套係蜘蛛俠啦已經。 係咯。 係咯。唔係，我覺得呢套其實唔係蜘蛛俠嚟嘅， 係啊，啲人都 係人命四啊嘛， 係啊，啲人將個海報變咗係羅伯唐尼，跟住插咗喺個蜘蛛俠內啫嘛，拍咗啊， 係其實是 Iron Man 四，但係羅伯唐尼係即係主角嚟嘅， 係啊，跟住無端加咗蜘蛛俠喎， 係咯，即係你有 Happy 啊咩，全部都喺度嘅， 係啊， 係啊， 主角邊係蜘蛛俠啫， 係啊，佢就個主要發生地點就係響阿羅伯唐尼嗰個打下嘅， 係咯。咁樣 嘅，佢唔關蜘蛛俠嘅 本身係嘛？ 係咯，佢啱飛過，見到喺度打緊嘅。 哇！咩 幫埋打佢嘅 人首先嘅嘛？咁係啊，係咯，係 Iron Man 四呢度，蜘蛛 Spider Man 啊，係 啊， 係咯， 部啊，系咁啊。咁同埋神奇女侠啲人又啲影评出咗好似都系话好啊嘛。 哦，要衰影评咁犀利啊！ 吓，即系佢有啲即系之前嗰 啲讲下，即系会觉啲感觉啊嗰啲咯吓，一超粒方咯喺度讲啊。 哦， 系。 不过就未出， 咁 又 未出， 即系讲 套 嘢 入边咩嘅？ 系，即系话系 DC 啊，即系可以一洗大家对 DC 嘅感觉啊。 系。 佢话救翻 DC 咁啊，差唔多话两条女。 咁下一套又奶返啦， 係下一套又奶返， 下一套又奶返啦，到呢個正義聯盟又奶返，即係一年裏面已經上落一次啊， 唔知啊，冇啊，冇啊，咁同埋有啲小插曲，我睇到有人貼出嚟話，我唔知邊度啊，佢話有啲地方，因為我其實呢個新聞冇睇曬內容嘅，佢好似話係就係整啲女性招待場喎， 哦。我、哦、话有人霸体嘛，啲男人 系啊，话点解会有歧视咯？ 系嗱，其实我成日觉得咧，嗰啲真正嘅女权主义者咧，反而唔中意呢啲嘅， 系 咪即系唔中意呢啲咁专登整俾女人嘅嘢？佢就系最唔中意嗱，真嗰班咧，其实佢唔系争取女性权益，其实女性权益你点理解啊？一般嗰班啊，系争取佢作为女性嘅所有嘅利益啊。 利益啊，我覺得 是。其實唔係咩意思㗎，權益本來唔係咩意思㗎。係。但其實好多嗰啲咁嘅假女性主義啊，即係覺得 走出嚟攞隻數啊， 攞著數啊嘛，即係你只要係著數，佢就要㗎啦，即係包括男人請食飯啦，咩咩咁。但係嗰班真正嗰班女權主義者，佢哋就話咧，佢哋就唔中意啲男人請佢食飯嘅， 係要平等㗎嘛。 平權。 一係就 AA， 一係咧就你一係一餐啦，你請完我，下餐請翻你，即係佢當朋友啫，唔係話因為我係女人，所以你餐餐請我。即係大佬，我揾錢能力都唔會，即係唔好話我好高，但係我都唔係低過你㗎嘛。 咪有啲就高過男人啦，而家 直高， 你冇講話俾啦。 咁佢唔想你，點解要咁做咧？咁你當翻我係平等嘅意思就係咁啊嘛。咁點會話我想人哋餐餐請我食飯啊？唔係咁買嘢俾我啫。係咪即係呢啲先係真正嗰班女權主義？咁佢哋嗰時咧就會鬧啊，呢、這個 Ghostbuster 就係廉價咁販賣呢、這個即係呢個所謂女性主義啊嘛。係， 唔係佢又過橋嘛，因為 攞嚟過橋冇錯，人哋就好清晰嘅嚇，即係就唔係好似嗰班去撐希拉里嗰班咁嘅。 嗯。 嚇。咁你而家呢套戲其實係神奇女俠，當然係一個女英雄啦。咁但係呢個其實男女都啱睇嘅喎。 系啊，但系佢嗰间戏院竟然系用呢个噱头啊嚟咁样，我觉得有问题嗰样。 佢有嘅，梗系有问题啦。 当然，我觉得佢哋就系想即系引翻啲女性去睇超级英雄片嘅，因为即系通常吓、超级英雄片都系好少女性去睇噶嘛。 乜你又错？ 唔系， 其实 Marvel 又劲多女人睇嘅，因为其实咧，女系中意睇男人嘅。 系。 嗯。 咁你只要揾到一班有吸引力嘅星去做呢班超級英雄就得㗎。 可以羅伯唐尼同埋 女神 都好吸到女嘅。 好吸到，唔係其實好多個都吸到㗎，其實美國隊長都吸到㗎。 嗯，係都有。 都有啊。咁你其實基本上都好多女睇㗎喎。 即係可能佢。 即係你反而就蝙蝠俠就可能冇咁多啊，你會覺得係咪？可能都係比較男性向啲。咁但係如果你 Marvel 嗰邊佢係， 唔係其實 Marvel 係佢大會包圍啊嘛，細路仔、女人、男人全部包曬啊嘛要。 係。咁所以其實呢一樣嘢根本就冇必要專登做。 係啊。我成日覺得啲夾硬拎個旗出嚟話乜乜文文嗰啲，反而衰啊，係。 O K。 即係假咯。 佢做戲冇。 唔係即係啊！我就特登拎呢樣嘢出嚟講嗰啲，就係攞呢個旗就出嚟搞嗰啲，就多數都係有問題嘅。 神奇女俠本身係即係任何觀眾嘅係貨， 嗯， 係咯，冇話特別俾女人睇嘅，冇啲咁嘅事，根本就冇啲咁嘅事。咁就唔知咩有人咁樣搞宣傳啫。 咁樣嚟 sell 係。 不過咁佢 work 啦，因為有人鬧嘛，有人鬧就 係 得啦， 係啊係啊係 啊， 係嘛？有人鬧有人讚啊，因為傳千里啊。 我睇翻佢嗰個報道咧，就話係德州嘅嗰、那個戲院係。 哦，德州。 係啊。 哦，因為攞個電鋸去殺人啊。 啊，咁冇嚇。 冇啊嘛。 咁同埋佢呢場又嚇、爆曬啦，個女性專用場，仲要咧係加長先至應付到嘅佢話。 咁樣。 係啊。 嗯。 哦。 即係其實啲女係 OK 嘅喎，呢件事。 嚇、啊！咁點樣點解會唔 OK？ 冇啊，有啲有呢啲觀眾喎、啊，因為 神奇女俠喎、啊，咪神奇女俠女係 OK 咁，咁佢係女性英雄嚟噶嘛？ 係。 唔係，即係應該咁講，呢一套戲其實你不是特別給女性看她都會多人看的、哦 mm-hmm. 其實這個沒有證明到任何東西的、 mm-hmm. 即是你這一場就只是給女人看，那你隔離開場只是給男人看，我相信不會少人的、 mm-hmm. 是的，我沒有 bullshit 的這件事，那我也想看做什麼，關什麼事，我也想快點看做什麼， 即是她找這個噱頭的是這個才是問題的， 可能你又專登開一場淨係放細路仔，可能都好多人睇，乜關係啫？咁你即係男人、女人、細路仔都咁中意睇呢套戲咯，唔係完全唔係嗰回事，即係你唔可以話我咁啊，即係呢個係女人戲，唔係咯，多鬼魚啦， 係揾事嚟搞嘅， 揾事嚟搞啫，你不如開間戲院淨係女人先準入去啦，喂， 係嗰啲車廂啊嘛， 係 女性專用車廂， 即係但係咧廁所啊反而唔使喎。 系 啊，厕所男女都入去吓， 要就 是戏院要分开嘅啫。 系、 啊，算啦，我觉得神奇女侠就应该算系都人人都啱睇噶啦，应该咁啊，等下个礼拜同大家讲下啦。 好、 嗯，呢套啊，睇下可唔可以睇，即系扭一扭转呢个 DC 嘅劣势啊。 嗯， 唔系，因为佢嗰个宣传咧，又话咩大都会有超人啊嘛。 哦， 即系我宣传咯，写唔系咩大都会有超人，跟住咩国咸城啊，咩咩啦， 系， 即系旧啊，跟住佢话咩世界又有神奇女侠啊， 哦，咁样， 系啊，跟住啲人咪改咗话咩潮唔掂，跟住话变咗神奇女侠救 DC 啊嘛，变咗系 ，DC 就有神奇女侠啊嘛， 系啊，为咗佢嚟救啊嘛，变咗， 咁好明显系啦， 系 嘛。即係你嗰兩個男角其實唔算好成功咯，即係而家 同埋啲人好多人唔中意啊，係而家反而神奇呢、這個即係個演員係好多人中意啊，反而 係， 唔係咁最緊要就係咧，從來呢個女英雄電影係未成功過嘅，係，呢個係真嘅。咁如果呢一套成功，就應該係第一套成功，即係可以成功嘅女英雄電影啊， 係，因為近時啊，含貓女啊嗰套後海。阿影阿咩暴风女神嗰套猫女系烂片嚟噶， 猫女又唔系女超人啦，但系之前阿夜魔侠咪又拆咗嗰、那个哥扎女马嗰 黑天使嘛，嗰只嘢烂定咩啊？嗰啲 系咁其实都辗转有出过啲咁嘅女英雄，但系都唔得嘅， 系 咯，咁啊真系还看今朝嘅，真系睇睇成个可唔可以真系叫做。破咗呢個先例，就係其實女英雄電影咧都 sell 到，係啊。 佢啲漫畫 庫啊，都話有諗過話，即係開一部自己嘅戲啊，但係佢哋都 唔敢去買啊。 係咯，即係就算黑寡婦呢個角色咁受歡迎啊，但係都唔敢，係咯。 係，反而係 Miss Marvel 啊，要 Captain Marvel。 Miss Marvel 咧都係後話啦，而家就要睇神嘅啦。 嗯， 係啊。 如果神嘅啦得咧，我相信連 Marvel 都會另眼相看。係。咁佢哋會容易啲再拍版，可能多啲嘅。一啲女性英雄咯，即係會出現喺，即係就算佢唔獨立電影都，佢都會多啲呢啲人再出現喺啲，即係嗰啲男人英雄裏面啊，即係最少係咪？ 又拍住個女咁樣多啲。 係咯係咯係咯，因為而家其實都冇嘅，你除咗寡婦之外都唔係好多嘅。 冇推其他女啊，因為你最多係而家嘅藝人咯，有黃蜂女咯之後第二集。 咁、嗯、其實阿雷紅女巫。我唔覺得好成功咯， 唔係個人唔中意啫，其實個角色冇乜嘢喎，其實反而 唔係你啲人好中意呢個角色咩？ 唔係就係我話個角色冇嘢，係中意個人咯。嚇嚇啲人講就係成日講個人啫， 唔係好太成功啊。 嗯 嗯， 所以呢個女英雄其實唔易做噶，其實即係喺個電影入邊其實，咁你仲要有一套獨立嘅電影，其實好難得嘅。不過神奇女俠個地位不嬲都唔一樣嘅。你以前電視劇都自己有套劇係嘛？咁當時都好成功喎、 啊，嗯， 係咯。變咗你今次Supergirl 都叫做賣咗個廣告嘅，幫神奇俠嚇， 嚇， 係， 係咯，著埋對靴， 係， 好搞笑嘅咯，大家唔知睇過咩？ 係， 咁樣。 係咪仲話有上代嘅神奇女俠出場啊？嘛，嗰度。 哦，咁佢自己有 Supergirl 有份做噶嘛？ 係。 係。 係咯。 連阿 Louis Lane 上一次啊，我套電視版嗰陣時啊 ，Cat and Louis 啊，好似話。 係嘛？ 定 Louis and Cat 啊，好似嗰套。係。嚇，都有。 係咯。咁佢自己有份做，當然要出翻場啦。 嗯， 其實我覺得佢套戲係咪應該有啊？ 嚇， 係應該套戲揾佢整一整。 冇啊，套戲又冇啊，反而 係套冇冇揾佢。 應該冇啦，即係我覺得有啲嘥咗啦。即係我覺得其實呢啲致敬位 點解唔揾佢做佢阿媽咧？ 其實係咯，係 咯，點解唔直接揾佢做佢阿媽？ 點解要揾個人做佢阿媽？點解嚟揾翻佢做佢阿媽咁啊？最適合。 嗯， 係 咯， 唔知佢啦。 或 者下一集啦， 唔知啊，最系咯，如果系会揾咗下村出春咁揾咗个角色俾佢咪得？ 唔知道，我又唔觉得佢哋有，即系电影入面又冇，佢成日咧喺电视度成日玩呢啲， 系佢电视咪揾翻啲旧人潮嚟做咯。佢近时本身阿 Sorry 嗰阵时都系咁揾翻近时人嚟做嘅。 佢哋唔系觉得佢哋唔够班出现喺电影啊嘛？ 我真唔知佢。 唔奇噶，佢电影要揾大星啊嘛。 吓。 咁其實呢啲唔算噶，呢啲 係電視啫， 你叫電視大星啫，係咪？唔係電影大星啊嘛。 嗯。 咁我呢啲啊咩咯？ 對間公司問題，我哋 公司問題咯，要谷大佢啊嘛。咁睇下點咯，咁啊今年即係睇咗成粒先，咁跟住再有正義聯盟。不過正義聯盟我唔睇好嘅，其實。 係，仲要阿導演 哦， 導演個女自殺，仲要。將啲手尾俾阿復仇者個導演幫佢搞埋。 咁啊，我就覺得賴嘢嘅機會都幾大。 嚇！ 點解會復仇者導演咁奇怪嘅？ 哦，唔係，因為佢之前咪揾咗佢過嚟，想佢叫佢拍咩嘛，蝙蝠女啊嘛。 嚇！真係拍？ 係啊，唔係即係揾咗佢啊，係啊，佢嗰時咪揾佢拍蝙蝠女啊嘛，但我唔知係未開啦套戲，但係想揾佢拍蝙蝠女啊嘛，咁佢而家咪接手幫佢搞掂埋啲手尾咯。 哦，咁樣竟然 係啊！蝙蝠，但你都話我哋都講話復仇者反而係包括咁多導演最唔好嘅呢個啊！你話 邊套復仇者先？你講 一二集咯、 啊，哎呀，咁啊差啲咯。 所以佢而家咪第二集嗰時俾人哋話完一輪，跟住佢咪所以咪拎咗變咗美國隊長二三個導演變咗復仇者，係佢拍嗰個而家變咗我兩兄弟啊嘛，變咗。即係呢個反而係出咗嚟，但嗰時就唔係話炒佢嘅，即係呢個導演話唔拍嘅啫，做完之後。 哦，咁樣嘅。 係啊，咁啊而家變咗過咗去 DC 呢邊話，係啊，想揾佢拍蝙蝠女啊嘛。 係。 係啊。 咁啊睇下點咯，但蝙蝠女本身有冇咁大號召力啊？ 真唔知啊，咁但係你 DC 嗰度講到全部即係華納講到咩蝙蝠女啊、Nightwing 嗰啲全部就拎出嚟拍啊嘛，講啊嘛，全部都講喎，最緊要係。 佢嗰都系讲嘅，嗰啲好多都 讲住先啦，系咯，睇佢系咪真啦？呢、這个冇用嘅，又系讲冇用嘅。 系，同埋另外我之前睇咗有个消息咧，嗰、那个新变种人，即系霍士嗰套下年嗰套咧，话会出嗰套咧，佢话系冇制服，同埋一个恐怖片嚟喎。佢话 吓恐怖片， 系啊，即系个类型系恐怖喎。 吓， 系啊。 系啊，同埋冇制服啊，话一定。 哦，系咪揾阿 M. Lee 三文人做导演啊？谂住。 唔系咁样，但系唔知啊。但我真系霍士佢系同，即系佢系相反嘅，即系佢话系，即系我霍士个取向咧，佢系要将 X Men 变到完全唔系英雄片咁咯。 系。 系咯。 系咪捞埋妈咪嚟一齐做啊？ 吓，唔系妈咪华纳啦，唔系应该唔系咁。 华纳。 要霍士啊嘛，系啊。 哦。咪而家佢哋话咩话，终于帮我哋改咗名啊！ 妈咪系咪霍士啊？我唔系，妈咪唔系喎，我真系唔记咗。 冇留意喎，系咯，咪因为改名啊嘛，嗰系列叫咩 Dark Universe 啊嘛，啊呢个都算系新闻。 系。 吓，唔知啊，十万未一票啊， 即系点啊？即系迟啲啊， 隐形人。 咪隐形人真好笑啊！话搵 Johnny Depp 做，你搵边个 睇啊？ 睇唔到嘅大佬，系嘛？隐形人啊，呢啲系咪以前咧啲笑话都会讲嘅呢啲？ 即系唔知喎，佢究竟妈咪系一个版权喺边度啊？系迪士尼啊？定 系你 要查下啦， 系要查呢只，即系 等紧我画头啦， 系 都就嚟做啦，咪我见到佢好似话 Tom Cruise 走咗去嗰个红地毯嘅喎，唔知睇边度啊，好多人喎、啊，咁样咁啊咁快已经有啲咁嘅嘢啦咩？做啦咩？ 都差唔多， 差唔多 ，嗯，哦，唔知啊，我唔知又去咗边度搞咗个，哇，几多人万人空巷咁啊， 嗯， 系咯。 但係香港有冇啲人好似呢個反應就麻麻地喎呢套？ 咁你唔使理佢啦，咁你到時都睇嘅，又唔會睇係咯。 嗯， 咁我呢套我有興趣過《上次 Dracula》喎。 係。 咁、哦、正常係。 係咯。咁我又覺得今次玩現代，我又覺得好睇啲喎。 嗯。 即係我 buy 喎，做咩啫？ 我睇翻係 Universal 喎，依家媽咪係。 哦、Universal 嘅， 系啊系啊， 系 ，OK， 又另一间， 系另一间，咁睇嘢系啦， 系咯，咁其实应该再拍落嗰个系列，咪应该叫怪物小王子啊， 其中一个角色啊， 我唔系，咁怪物小王子系成个大系列啊嘛，咪有齐吸血僵尸、狼人啊， 不过怪物去晒咯，咪 系咯，隐形人啊，系咯，木乃伊啊， 咪即系等于。復仇者聯盟佢呢個變咗啲怪獸聯盟啊，變 咁其實翻咗怪物小王子咪可以同佢咪應該同日本攞版權，即係直接嗰套聯盟嗰度就係怪物小王子啊嘛。 係咯，佢個套就係叫怪物小王子。係 咯，咁啊，如果重金禮聘呢個邊個咧？即係我話最似嗰、那個 嚇、啊？你話黃遠之？ 黃遠之 係黃遠之啊嘛， 佢做啊嘛， 唔使化妝啊，就咁就做得， 粒頂 帽都唔使黐。 系唔使黐就粒顶帽啊，系。 系啊，就戴咗顶嘅，好似个胶波啊嘛，色嘅。 系西瓜波啊， 色嘅帽。系啦，咁就系怪物小王子。系咯。 哦，冇啊，咁系咯，咁都系呢啲消息咯，我听到。系啊。不过唔知啊，我成日觉得 Fox 点解系相反嘅，将所有 X-Men 变晒唔系啲超级英雄嘅古仔嘅，系要将佢变晒。 唔知啊，咁啊反其道而行啊嘛， 系咯，佢又要将佢全 人气我取啊嘛，人做我唔做啊嘛，杀出新血路啊嘛。 唔系，但系佢都忘记咗佢其实最掂嗰套死侍系有制服着噶，反而。 嗯， 唔知啊， 唔知啊。 吓、 啊，咁啊， 因为狼 可能系因为男主角就平时见样嘅戏都死啊嘛。 系啊，见唔到样就快得。 见唔到。好样就得咯， 但系佢嗰套衫其实系好似，反而佢嗰套衫真系好似漫画版嘅，算。 OK 啦， 系咯， 佢似布啲漫画嗰个就 系，咁但系都个型似啊嘛，因为啲剧情都系咁嘅款。 都似嘅， 系啊，同埋佢嗰个大细眼色喐嗰啲又跟翻，即系反而系佢呢度似咁，佢反而系其余啲 X-Men 啲完全唔可以有 X-Men 入边嘅特征，喺套嘢度。 咁唔知啊，你問佢咧，點知佢點解？ 因為係咪因為狼人咯？ 其實我覺得都係每一次嗰個處理個班底，佢哋點樣處理？ 係都中意咯，係 關事嘅，即係唔關我電影公司事嘅，我覺得。 係。 咁佢揾啲人，可能佢自己好憎嗰啲佢哋啲超人衫，咪冇咯。 嗯。 係咪？咁但係其實而家你都見到個大嘅趨勢，都係佢哋慢慢會似翻漫畫啊嘛。 嗯。 係咯。 即係啲人接受到啦嘛，即係初初要唔似。要真實係因為最初啲人唔接受漫畫嘛，咁但係而家啲人都接受翻啦，咁其實你咪著翻件漫畫衫咪得咯，係你咪揾啲扯布咁扯翻件啊貼身衫，其實咪拍得咯， 嗯， 其實我 budget 好低嘅啫，啲 AV 就咁拍啦，係嚇，係咯，佢哋攞嚟搞嘅啫，我覺得， 唔知啊，就係、是、咁， 即係你今次蜘蛛俠套衫咁都幾即係幾 raw 啊，整得。系嘛？你見到佢嗰啲布嗰啲質地都好粗嘅，即係我覺得專登嘅， 係特登嘅， 因為專登做到好似好 homemade 啊咁嘅 feel 啊咁，但我覺得係咁好睇啲嘅， 係， 唔係即係佢咁整得嚟，但係套衫又唔會核突啊嘛，即係未至於核突啊嘛，即係唔係真係 Halloween 嗰件個質地啊嘛，咁其實我覺得咁樣係反而有種真實感喺度咯。系咯，唔使整到咁怪嘅，我覺得好似之前嗰啲咩籃球咁嘅質地嗰啲，其實冇乜需要。 係， 又或者之前嗰啲用 condom 嗰啲咁嘅質地做，咁你話明嗰套衫佢自己屋企車嘅啫，點會整到咁啊？係咯，咁你話抌到洗衣機都係抌到洗衣機洗嘅啫，你話 应该都系一件布衫嚟嘅啫，系嘛？ 嗯。 即或者體育用品嗰啲咁嘅質地啊，最多有彈性布料，咁最多都係咁。咁你唔會有一件好超級嘅戰衣咯。係。你唔係個超人嗰件衫就超級戰衣啊嘛，係嘛？ 嗯。 係。係咯，咁你跟我估仔先得㗎，係咪都超級戰衣啊？佢自己屋企車嗰件都超級戰衣，邊度有？即點會有？係咯。 嗯。 同埋我都話啦，咁你今次嗰個新蜘蛛俠，咁佢嗰個蜘蛛嗰個發射器，佢自己做嘅。 系啊， 咁啊点样做到嘅咧？其实如果佢都整唔到嗰件衫，就整唔到嗰个发射器啦。 咁唔知啊，咁佢自己都有件空飞嗰件衫，咪其实系似啲普通卫衣嗰啲咁嘅嘢。 咁咪就话如果佢整得到嗰个嘢，使鬼 Iron Man 整嗰件衫俾佢咩？ 但系佢而家佢嗰件衫系成件软嘅 Iron Man suit 咁噶嘛？ 我咪就话唔需要。 唔知啊，即系佢嗰件系咩话？而家佢嗰件即系近时咪紧身衫好难着嘅，佢而家个件系啊嘛。像皮艇咁樣撳個掣就縮埋， 包新世紀啊！ 係啊，一撳個掣就縮喎， 一撳個掣自己變貼身啊，平時縮平平啊， 係啊， 唔知我唔係太過拜， 就個深口嘅蜘蛛又可以機械人咁飛出嚟，係啊，跟住佢嗰啲應該身上我嗰啲衫可能仲有其他啲裝備啊，唔定，即係 但係你中意蜘蛛俠咁樣 嚇？唔係幾次知道 Iron Man 係咯， 唔係即係呢啲係反而係佢嗰個咩 Iron Man。馬仔都話啦，如果你睇過呢個電視卡通嘅蜘蛛，你會知道蜘蛛係會用好多佢嘅頭腦啊，去解決問題嘅。 係揾人幫手，成日最中意揾人幫手啊！ 揾人幫手啦，或者用頭腦啦，其實佢都係嗰啲好哥布拉，或者咁講哥布拉係似佢啊，或者咁講啊。 嗯， 係咯，即係佢嘅能力其實唔係好大嘅。你都唔係真係好好打，但係佢成日都諗計點樣打低啲人㗎。 因為佢本身都係正常拳腳㗎嘛，你打埋啲超能力嗰啲都贏唔到啦，好多時佢對嗰啲。 係啊，所以其實有時好睇唔係因為佢勁啊，係因為佢唔係咁勁啊。 係。 係啊，即係所以你個劇情亦都係講佢點樣去解決嗰啲問題，係用頭腦，即係咁樣好睇。所以如果你變咗搞裝備，其實就唔係蜘蛛俠咯。 係，咁佢係玩咗蜘蛛俠，跟住佢嗰度即係阿 Iron Man 俾佢夾佢再著嗰啲先會係玩裝備咯。咁 我 由佢自己本身套戲係，係所以啲人唔係話呢套劇 Iron Man 咯，真係。 冇咁啊，係都梗係 Iron Man 啦。 係啊 ，Iron Man 抵你走啊！ 咪即係睇又真係走唔甩嘅，係嘛？即係我哋成日都話啦，個鐵索連舟，你呢套仲唔鐵索連舟？ 嗯，係。 點樣可以冇咗？ 即係無端有套 半套 Iron Man 啊嘛，突然間。 唔係，我諗佢呢個咧就係、是、交換條件之一嚟嘅，佢一定要咁樣能嘅。 嗯。 即係佢唔會就咁拍一套就咁嘅蜘蛛俠，咁不如 Sony 自己拍翻。係咪 Sony 啊？ 係 Sony 而家咪就係整 Venom 嗰只。 聽住先啦，又。 係咯，聽住先。 就 Tom Hardy 嗰只。 係咯，聽住先啦，開咗鏡先啦。 係。又揾 Tom Hardy 冇咗。 公佈係佢做啊 ，Tom Hardy。 你初係夠話，即蜘蛛夠話係第二個啦，係嘛？ 係， 冇啊，是但啦，其實都冇乜所謂啊。喂，咁就冇。 哇，差唔多。 你玩具或者仲有冇其他？ 係咯，玩具。 誒，有冇睇到其他嘢？ 新年嗰邊有冇？ 我呢邊冇乜。 哦，唔係啊，米仔唔係睇咗蒙面超人啦咩？ 哦、 其實我上一集都冇講㗎，我哋未講㗎，你講翻有演有最新嘅進展啦，不如上一集出現咗一個咩角色咧？突然間 嚇，咪啊 社長個老豆，即係老豆社長 嚇、啊，即係呢個老社長出翻嚟，跟住佢話原來佢自己本身話咩十幾年前我唔記得咗，跟住話已經有個佢攞到個抗體啊嘛， 佢話自己中咗嗰啲病毒落去，等佢而家變咗。 即係有個萬能抗體，任何病毒都唔會對付到佢嘛。 即係基因嗰啲病毒。 係啊，跟住之後變咗可以用嗰、那個佢啲 Buster 用嗰個變身器，跟住插嗰張 Condo 嚇、啊，我張卡，跟住又變咗可以變開個無面超人。 咁話嗰個狀態其實本來係要同嗰個神嗰個打嘅，咁但而家呢個竟然變成而家係敵人。 系，因为佢话要只 game 继续玩落去嘛，唔可以咩？因为佢哋成日话要决胜负系完咗只 game 啊嘛，究竟人赢定系不打赢啊嘛？ 系啦，咁佢嘅能力就系时间停顿咯。 系啊， 系 佢都揿暂停啊嘛。 系啊，咁啊打晒噶啦，咁而家就搞到咧就大兜乱，咁去到今集就终于咧就 即係醖釀就係、是、即係有啲主角就會過當過去幫佢，咁啊， 因為佢嗰張prototype 嗰張卡就話有啲死咗人個 data， 即係又話騎士阿飛彩佢女朋友嗰個 data 張卡喺啊老社長度啊嘛， 俾佢偷咗， 即係本來喺佢度， 唔係本來係啲警方攞咗佢嘅，佢話四失蹤，咁原來俾佢撻咗，咁佢就應該就威脅佢就要佢加入佢咁啦，咁啊係咪柏拉德又？其实佢有冇想走咗过去主角嗰边咧？ 唔系，佢暂时冇嘅。今集就突然间发呆嘅啫。咁但系最尾好似佢就想叫阿主角，因为阿飞彩啊骑士过档跟咗，即系今次咧，其实本身今集就系阿社长同阿主角一齐夹埋咧，佢搵个方法可以破到去停止。 社长即系阿之前嗰个社长，即系变咗做丧尸。 啊，即系阿丧尸啦，系。即系咩泥豆嗰样， 系 咁啊！佢本身两个夹埋咧，就可以破谂住破到佢嗰个暂停时间嗰个。 系啊，咁啊点样咧？ 吓，咁佢就系、是、首先阿泥豆同佢打嘅，等佢打佢挂之后咧，佢唔复活。 系，即系冇一条水渠度捐翻出嚟。 系，冇喺水渠捐翻出嚟。咁啊，等阿主角变身之后再打嗰时咧，咁等佢停止时间咧，即系等阿老社长停止时间咧，咁佢原来之前死咗就入咗佢条腰带度啊。 哦。 咁佢停止時間嗰時，佢出返嚟，跟住呢就撳返個掣，等嗰個時間喐返。 哦。 跟住同埋箍住阿老社長，咁就大概人間狀態，不過佢不巴咁冇得講啦。咁等阿主角諗住用風即係燒下風雷點車佢嘅。咁應該成功嘅，可以車到嘅。點知阿飛彩原來之前已經俾佢 選 擇咗過檔啦，跟住中途打走咗阿主角，出唔到風雷點車佢。 哦。那個主角有咩狀態出呢？你意思係用嗰、那個 咩副架構啊？ 即係杯面狀態。 係杯面狀態，天然突破喎。 咁樣。 咁我話跟住咪轉頭話過檔，跟住咪跟埋走咁咯。咁下一集 怪醫點解竟然會唔在場咧？呢個真係揾你嚟做啊！ 佢冇夾埋一齊，因為佢無端端阿怪醫係同阿尼可翻咗，係咁諗嘢，唔知係咪諗阿飛彩會過檔定咩啊？佢臨尾講話真係咁咯，無端端走咗。 咁樣。 係啦。 系啦，咁又角色大兜亂，但呢個都未係最爆劇情啊！最後， 即係最後咁啊，即係阿柏拉德就走去叫阿主角，好似話要去打騎士阿飛彩啦，話佢即係咩？咁啊變咗下一集咧，第阿主角同阿飛彩有打嘅，咁啊應該主角贏嘅 level 架夠用係，咁但係最尾個畫面出咧，竟然之前阿桂里啊車竟然係復活咗嘅。 系啊，但你话佢个变身状态出现啫，咁但系个唔同样噶，同以前 个身系好似佢哋 level two 咁，但系个头就系佢嗰个样咯。但系我睇杂志写话 level 零嚟 嘅。哦，即系又系会复活嘅应该。 咁啊唔知有咩能力啊，总之佢用呢个状态复活啦。 系，不过都有人间睇嘅，你话。 吓、啊，有之后，但系佢啱啱今日预告就系影住佢变咗身咯，即系无面超人。 复活，但系敌人嚟嘅。 但係應該係敵人啦，即係變咗對面有三個啊，即係佢哋呢邊都叫有三個咧，咪阿社長、阿 Zombie， 跟住主角同埋阿大我、阿怪醫。 哦，即係你又覺得阿柏拉德唔會奇怪？ 唔係，暫時應該唔會住嘅。 即係佢係騎長派嚟嘅。 應該未咩嘅，佢但係之後變咗無敵幸運星嗰個狀態，之後咪要柏拉德幫手 啊？係。 因為已經有嗰個皮套出咗嚟，但係心口嗰兩個好似三點色嘅喎， 嗰 兩個疤 咗兩個好似疤，個疤係粒星。 係我兩粒星好似個疤咁大住， 係好核突㗎。 係，但係其餘部分就冇乜問題，我嫌嗰兩粒星大得滯。 係大兩粒星喎真嘅咧。 係咯，我第二咁大粒喎仲要， 唔係細粒咪仲肉酸，佢啱啱遮住咗，係咯。咁我唔知啦，系啦，嗰、那個無敵狀態係啦， 係啦，我 係啦，睇下點發展啦。其實都係嗱，其實都明顯嘅。你睇到人一多咗個新角色咧，咁啊嗰個阿邊個古明華咧就消失咗，死咗。咁係啲通告咧係差唔多啲數量係 keep 住一樣。 係啊，啲人係嗰啲人嘅，但係好似話古明華 變當㗎啦。 唔係，但係睇雜誌好似古明華嗰個不打嘅狀態之後都好似會出錯。 哦，咁但係可能佢係嗰個皮套狀態咯。 係啦，我唔知佢人間睇會再翻嚟，不過佢呢套嘢就算啲人收花都會翻嚟，冇乜出奇。 係咩？哦。 唔係，因為佢成日開頭阿陸雞而家變紅雞喎，佢都係開頭頭幾集拎咗花，跟住又翻嚟。 又翻嚟，係啊，阿車又係，真係貴你啊！ 咁但唔係話有人懷念啊古明話 吓咁唔知 唔會喎， 應該唔會 啲車冇啦， 跟住阿桂李啲人鍾意嘅其實 係呢個應該冇，都係中間客串一段啫。 唔係佢成套嘢如果出都真係冇幾多時間嘅，佢好短，得幾集咗佢。 係有一段就係又唔見咗人啊。係 咯， 唔知做乜。咁 anyway 啦，咁我覺得都暫時仲幾得意嘅，即係佢不斷將啲人物關係兜兜亂亂咁樣。 哦，咁呢套一樣都冇乜 呢件事上面做得算成功咯，即係如果係做得唔好呢樣嘢好危險嘅。 係，唔係同埋今集講咗咧，其實佢嗰啲即係阿帕拉德嗰啲 buster 咧，阿老社長咧，佢一係有嗰個 Connor 嗰張卡咧，佢唔使同佢打嘅其實。 哦，咁點㗎？ 佢直接插落個電腦度，佢撳掣 Enter 可以 delete 㗎。 嚇，唔係啩？ 跟住佢即刻死咗一隻，因為今集有一隻大帽嗰隻嘢係即係佢啲病毒感染咗有個人。 你跟住阿即係廚師啊，定咩魔術師？ 廚師嗰、那個。 廚師哦，即係哦，廚師嗰個俾佢整死咗。 唔係，即係佢可以一撳 Enter， 突然間 delete 佢嗰個嘢，即刻消失咗嘅。 哦。咁樣 係，因為佢阿主角話要走去醫嗰個人啊嘛，即係話要打啲不打啊，跟住阿跟住咪走去揾阿老社長，跟住阿老社長同佢講話唔使打啊，佢真係插張卡一撳就 delete 咗， 即係同變身都慳翻， 係啊，變身都唔使打就操控咗佢哋啲生死啊，差唔多。 哦，去到咁嘅程度。 係啊，因為佢本身而家呢個老社長話，其實啲無面超人台啲不打都係佢間公司嘅產品嚟啫嘛，只係。 嗯。 系，咪所以阿古明话上次得罪咗佢，咪即刻搞掂咗佢。 咁而家嗰个所谓神嗰个状态，佢系有冇影过一个剪影出嚟定咩嚟？ 我冇啊，佢冇完全冇影过一个。 咩嚟嘅？ 我只 Buster 嘅神系冇出过任何样的。 嗯， 系啊。 O K。 咁啊，唔知啊。咪 睇下都留翻。 系咯，咁我觉得系啲桥咁去来去，继续有去捞去几个人嘅。 咪其实会唔会系佢系其中一个咯？我就系谂。 唔知啊，佢變咗無敵狀態，係咪其實係靠呢個神嘅能力嘅？ 唔係，佢就係嗰個神啊。係 咯，唔知啊。 係啊，可能係咁嘅。唔好理佢啦，係啊，咁啊睇啊，係咯，都幾過癮嘅就係。係， 佢翻咗咩傳說個咩戰士翻嚟係大佬嚟啊嘛，敵對嘅反而。 係咯，好奇怪嘅。係咯，咁所以咪佢就係嗰個神咯，可能。係。係咯，咪睇下點啦。咁呢個又我哋 OK 啦。知啊，都唔多人睇嘅，我都唔敢講嘅。 唔知啊，咁唔係因為套嘢睇咗，我睇啲網睇咗就啲人就 O K 嘅。係。咁但係冇睇嗰啲睇嘅嘢，啲樣已唔睇嗰啲，咪繼續鬧咯，應該。 係，但係佢又買咗啲玩具啊。 嚇，唔知喎，但係我就係知道，唔係另外兩隻就唔係咩，但係個主角已經俾人哋買曬咯。我唔知啊，我開頭以為冇人買添，我以為有平貨執翻嚟，個主角俾人哋買曬。 嗯，好，咁，好，咁冇， 哇，差唔多啦，其余， 系， 嗯， 好啦，咁啊咩，咁咩讲，有冇啊？冇啊，嗰下话咩做噶啦？我哋讲咗几耐？我哋讲几个钟啊？ 差唔多三个钟。 系。 哦，今日唔系讲好耐啫。 系，都 OK。 有冇？仲有冇？有冇玩具消息之类？ 嗯，玩具。 咪有冇啲作品嗰啲嘢再想講？有冇啊？仲有冇啊？冇就冇啊，算啦，係咯。 啊 ，To Brain， 我哋係咪都未得閒？ 我未啦，唉，我冇時間啦，唉，大佬今個禮拜，因為今日我哋又搞個叫做出個下嚟咁啦，幾位即係我哋有幫手嘅朋友咁樣，即係食餐飯咁嘅啫，又傾下啲嘢點做咁樣。不過呢個就可能遲下我哋都諗住。即都搞下呢啲咁嘅飯局啊，可以叫其他聽眾都可以出嚟， 系咯， 大家傾下偈，係咪？如果食餐飯，大家會唔會覺得比較自在啲咧？即係唔使話個咩特別題目咁，係嘛？ 嗯， 係咯，睇下試下，睇下試下可唔可以咁樣做啊？不過我哋都要搞翻點啲嘢食，係咯。咁同埋我哋都 try 咗錄咗啲短版啊，咁唔知嚇得唔得？我哋試下啫，係啊。 嗯。 因為嗰啲擺咗就 YouTube， 因為 YouTube。唔啱長嘅試一段，係咁同埋都有機會，可能我哋都會試下再裝多啲第啲台啊，係咯。但係我又唔知幾時開始，我唔知今集開始未嘅，係因為我又唔敢亂咁介紹住，係咯，係咯，即係落實咗先，係咯，咁咯，係啊。咁如果我哋遲啲真係搞啲飯局，希望大家可以一齊出嚟啊。 嗯。 喂，咁有冇？冇啊，嗰個下禮拜啲係咩戲做嘅咯？咁冇嘢就 係 係嘛？ 下禮拜係 下禮拜， 下禮拜誒，仲要係神奇女俠， 神奇女俠啦，係咯，咁仲有冇？ 但係三十號已經有做 嘅，係其實係咩端午節啊嘛，係嘛？ 係啊， 係咁啊提早啦，咁但係其實都屬於下個星期嘅電影嚟嘅。 但我見到又有好多版喎，咩 4DX 啊、 VDOS 啊、 3D 啊、全景星啊嗰啲嚟爆曬全部。 4DX 係咪真係有人過嚟斬埋嚟啊？成粒斬嘅啫。真係有啲棍搏嚟啊！ 嚇唔係啊？ 嚇係有乜嘢？除咗成粒 冇啊，好似真 係就應該 冇嘢。 我應該冇喎，得啲套上嘅喎，其實唔係科幻喎。 全香港就上一套戲啊！下星期， 應該係得呢套先。係咁啊，要去到八號啊，跟住 翻去就係呢個《盜墓迷城》咯，係咯。 係。 即係媽咪啦，係咯。 係啦，跟住有套打拳咩熱血狂拳啊？ 係咩嚟嘅？衰像 唔知啊，嚇唔係啲鬼佬嘅。 鬼佬啊！哦。 係，都係打拳嘅，講講個人生啊。 嗯。 系嗰啲生涯嘅啲人， 系啊系啊， 系啊， 元首系 咁啊，仲要六月十号有个优先场《生化危机》血仇杀肉啊， 哦，但佢正式嘅日期系十五号先做嘅， 系啦， 唔系十五号先做，正式就 十五号先做，就系十号就有个优先场， 系啦， 咁又系整到好鬼人样嘅，系 C G 嚟， 跟 人样，真人样。 跟翻佢有啲 game 嘅樣咯， 係咯係咯， 就佢好似真過個 game 係咪咧？定個 game 而家已經係咁真咧？ 而家係咁樣 嘅，而家咁真， 係啦，差唔多， 係啊，嗯， 係啦。咁再之後就 咁啊，仲有個咩姊妹肉蒲團？ 姊妹肉蒲團係即係嗰個錯手整死咗個嚟跳舞嘅男妓係咪？佢啲都算係 舞男啊， 都係 㗎。咁成班八婆都點甩身？ 係啊。 睇下黑寡婦嗰啲咩？ 係啦，咁呢套黑寡婦好似 fit 過做咩喎？做呢個工學嗰陣喎。 嚇！ 唔知道可能咪都係，好唔係件衫問題啊？可以瘦一下 嘅，又可能係嘅，可能件衫問題啦。 唔係，佢而家呢度又冇咁肥，佢啲肥瘦啊，黑寡婦係變化好大喎。 呢度唔肥，呢度成 OK 啊。係 啦， 係咯， 冇成績，係咯，冇成績。 一次次啊，嗰時咩？嗰、那個外星人嗰套又超肥咯， 哇！你講嗰套咩 Under the Skin？ 唔係嗰陣時係咪佢係生仔定咩啊？ 係啊，啱生完啊嘛，咪成豬咁咯嗰啲。 係， 反而啱露點嗰啲戲就反而係成豬啊！啲身材 fit 嗰啲就冇得睇。 佢著咗件光迷彩上去係嘛，所以咁肥啊？ 嚇唔知啊，我件一係都係 點著咗啊 嘛，係都係皮嘅， 嗰件皮嘅就係假嘅。你又以為露點啊？ 係， 佢著咗件肉色嘢啫。 系啦，跟住有套叫咩《荡透风云》， 个 洪金宝啊，系 吓， 系啊，讲打海盗 片 就 系，哦，都有玩呢个咩？ 打呢个应该系打日本嘅呢个嗰啲海盗嘅，我估。 哦， 即系佢话倭寇啊嘛。 哦， 系啦， 系咯。 哦，戚继光讲我赵文卓做戚继光 ，OK， 嗯， 系啊，讲明朝 ，OK， 系啦，跟住仲有套日本呢、這个应该唔科幻嘅，呢、這个就系、是，但系真系真，佢话真事喎，话咩去爆啦啦队拼团， 哦， 呢、這个有啊，天海游戏做，啊做嗰个教佢哋嗰班女去跳舞啊，有啲奇力怪，有肥婆系，系靓妹啊嘛，又话咩？啲筋緊好緊要，一字馬做唔到啊嘛！即係開頭全部都唔識跳，跟住話要走去外國參賽啊嘛！ 係，即真係 即係佢話有咁嘅事，即係係有呢單嘢話近時日本係有個即係話即係參加啲啦隊比賽贏咗咯。 即係天海遊戲又做 Miss 女王的教室咁 嚇，又係做又地獄教練啊嘛話，咪又係做呢？佢而家都係做呢角色啊，咁咪 都唔揾翻志廉未來做？ 唔知啊，唔得啊嘛， 我点解咧？ 唔知喎，叫佢扮啦啦队唔掂啊， 见咗佢啊，缩咗佢啊， 吓唔知啊， 系佢应该做呢个日本版通灵少女啊嘛，知唔知咩啦？ 系啊， 系， 佢唔使戴嗰个假发，佢根本已经系咁嘅头， 系，跟住仲有十六号有到恐袭解码， 系咩嚟嘅？ 啊、又是讲咩伦敦面临深化袭击嗰啲咁嘅嘢咯，中情局啊， 系咪好雷啊？系啊，龙纹身的女孩，即系啊，系咪啊？ 普罗米修斯 啊，普罗米修斯女主角系咪？ 系啊系啊系、啊啊。 好似系，但系有诶。有咩话？阿神箭手之后，头先阿魔道王嗰个布兰道布系咪佢做啊？布兰道 好似系啊， 布林系咪佢做啊？ 好似系啊， 应该系啊， 系啊，好似系啊，唔肯定啊， 唔肯定啊，呢、這个又唔系好似 系啦。咁咪、啊、另外咪已经去到变形金刚噶啦，六月廿二 啊？ 哦，唔系十七号有坏蛋掌判人三先。 哦 ，OK， 哦，佢系啊，揾到个咩孖生细佬，但系系有头发噶。 哦，系啊，佢话咩俾人炒咗嘛，捉个坏人捉唔到，跟住之后，即系佢细佬碎去话做翻坏人啊， 系，唔好做好人啊。 系啊，咁啊，廿二号啊，即系到变形金刚终极战士。 嗯。 系啦，咁啊，冇啊，都系咁啦。 喺廿三号有今晚打扫先，呢个系虽然 趁早咗，之前话廿九。 趁早唔系啊，一到到咋，系啊，有啲期又唔系噶，诶，所以好大。 OK。 都唔知边个先真啊，所以就 系。 咁啊，今年睇都系几时咗？ 我呢度睇廿三咯，但我记得 poster 佢都系写廿九嘅。 哦，即 poster 写廿九， 就可能趁早咗咧，唔知 啫，唔知喎，系 咯。 好，咁 冇。咁之后就有阿 Tasco 讲嗰套啊，《Survival Family》啊。 哦，日本戏系突然间停电，成个东京系啦。咁啊，點算好咧？回歸呢、這個誒萬方時代咁搞到係 嚇？ 咦，咁下個月六月都 OK 嗰啲 ？OK， 咁你開始新馬都唔錯嘅，係咯，都多呢啲戲， 係 咯，七月都嚇一個禮拜一套啊，七月頭就 有一套咧，即係我跳講嗰啲啊，唔係。其实唔关科幻事嘅，有叫带住老母去旅行，整到有套咁嘅嘢。八月做嘅，即系佢嗰度咧个做个老母噶嘛，即系如果冇搞错，应该系Michael Keaton 蝙蝠入面第一集啊，高啲看啊， 系， 即系里边嗰个女记者，而家变咗好老啦嘛， 哦系系， 好老啦嘛，咪做老母咯， 嗯， 即系个女又肥， 系。 我中文叫做高替寒啊，系啊，直言直译嘅，系啊，唔系嗰度无厘头嘅，嗰两个都旅行咁，点解俾人绑票 啊？ 系啊，不过我见佢个中文名改得咁搞笑，叫带住老母去旅行。 哦，咁都系呢个咩啊？带着矛盾去旅行咁样吓，可能咁样捞出嚟。 系啊系啊系啊，佢都系食翻呢个。我见呢套新啫，之前冇嘅。系咯，有冇喺边度再想报啊？ 哦，咁七月咪之后，首先系蜘蛛侠啦，咁之后再另一个礼拜咧就系、是、呢个猿人争霸战， 系， 咁再跟住就呢、這个千星之城， 哦， 系啊，即系， 咦都唔错啊， 系咯，咦嗱 佢 呢个 礼拜撞咗啊，包括咩我都冇咩邓冠克大行动啊，即系啊。Christian Bale 嗰個蝙蝠俠嗰個導演啊，基斯杜化魯蘭啊，係同千星之城嗰個禮拜一齊。 哦，係係 哦，你話嗰套即係講打仗嘅，要撤退咯。 大撤退嗰個啊嘛，係。 哦，哇，嗰套都嗱，雖然就唔係科幻，但係都呼聲好高喎。係 啊， 係咯。哇，呢套先犀利啊！我啱及到喵星人啊。 係。 哦，廿七號做啊。 古天樂係啊，七月廿七啊，犀利啊！呢度要睇啦。冇大块田噶 ，OK？ 知喎，佢呢只猫咪同万宁嗰只差唔多样，我 唔系，直情系， 系咪拎咗套拎咗个 我 件衫嚟 着啊？ 吓，唔知我嗰件衫嚟着啊？ 系嘛？哇！跟住仲有啊，七月廿七仲犀利啊，就是、我哋讲过嗰套啊，即系 好 捞数啊， 系美女变怪兽啊， 系个中文名，我个名叫美女变怪兽，第一。在呢个戏入边唔系咩美女嚟嘅猫女， 嗯， 即系一个好当冧嘅一个失恋又失意嘅一个女仔嚟嘅啫，佢冇人见到话佢靓嘅喺套戏入边， 系咪应该叫魔女变怪兽会啱香港啲啊？ 唔系，咁佢又食翻呢个美女与野兽啫，专登 系， 食得唔靓， 咁啊唔知啊，咁啊搞嘢几搞嘢，不过呢套有兴趣睇咩啲人啊？ 問嘅， 到時喺十間院做之類啊， 唔知幾長嗰啲咯。 啊，會唔會我唔知啊？係啦，有冇啲再怪雞啲嘅？而家同大家報怪雞啊嘛，係咪？唔係講啲好嘢。 咁啊，同期都仲有呢個軍艦島啊。 軍艦島啲好嘢喎，呢啲。 啊，韓國嘅。 嗯。 係。 咁同埋另外就有呢個蠟筆小新劇場版啊，咩外星人咩咩屁屁怪來襲 咩嚟㗎？ 唔、 啊、 知道， 唔知道有冇乜所謂啊，都係都係有啲怪嘢走出嚟。 都係蠟筆小新啦、啊，咁你中意睇嘅人自然會入場啦、啊。 嗯。 哦。 喂，嗱，而家好似都有呢、這個叮噹嘅電影都會做係咪？好似去到八月三十八月啊。 系、哦、呢、這个南极冻冰冰大冒险啊！ 系大雄之南极冻冰冰大冒险，佢呢套真系咩嚟嘅？呢个讲咩？ 我 唔知道，又系去咩？我就知道佢着晒雪褛 啊！系咪新嘅咧？呢、這个古仔真系 新噶，佢已经系卡拉卡拉噶嘛？ 哦， 即系佢系一年出咗个旧古仔翻拍，跟住另外一年就系新古仔噶嘛？ 哦， 系 OK。 咁佢今年系新古仔。 今次叮当配音都系揾呢个咩黄之瑜啊？嘛？ 系、嗯、啊，即系嗰个受女声嘅叮当变咗嚟。 系咯，咪但系又话有个讲法，又话好似话已经换咗人嘅。 吓咁系咩？ 诶、可能 佢唔系啊，佢做我记得好似电视，即系电视做紧嗰时仲系佢配紧音嘅，好似啲声都系佢。 咩新年讲咩啊？新年 系咪呢个电视新嗰啲换咗咧？ 系咯，系咪？ 但唔系，我记得仲系佢把声嚟噶。 哦 哦，咁样。O、okay, K， 再 check 下先。 唔知啊，啲人投訴話唔得，要轉，冇人突然間轉 嘅。唔係你投訴都冇用啦， 嚇、啊，咁唔知喎，係正常係 嘅。咪啲人話要要翻啊 林 保全啊嘛， 將合成翻啲聲啊，將近時錄咗啲。 使呢個世界有樣叫敏米。係，好，做冇？ 冇啊，係唔多啦， 講住咁多啫，講唔曬嘅。 好， 係咯。喂，咦？但係我又見到呢度話喎，明日戰記。是下年的2月22日喎，這個真的有個期喎、 啊、 竟然。 哦 ,ok。好啊，有個期。 喂不你說這個期為什麼全部都2月22日呢？竹妖記2都是這個期喎、 啊。是、啊、不是 啊。聽著先啦，是吧？ 不知道，是。 全部撞埋 啦，是啦。即是那麼 exactly 的嗎？那天，即那天突然間很多東西走出來。哇，那天又有另一套，又古天樂，貪狼。 是。 我、哦、不是啊，這錯的日子是吧？ 不知啊， 不過那麼遠的都不要信住，是的，是，起碼下年，即知道這些是下年做的。 嗯 嗯 嗯，好，就這樣， 是， 好啦，那有沒有補充？ 沒有啊， 沒有啊，好，明謝翻提供這樣資料給你聽眾們，多謝大家。好啦，那我們那個 email address 是買就是這個tasukusf@yahoo.com.hk 啊 tasukusf@yahoo.com.hk 如果大家有咩爆料或者我哋咩讲漏讲错，欢迎大家写信俾我哋，等大家回信嘅。咁啲 tab 嗰度就暂时都冇 update 啦，因为好似都要开始要收费。咁就另外我哋会喺呢个 sci-fi411backup.wordpress.com 就是 allthewaysci-fi.wordpress.com 嗰边更新嘅。咁更新咗之後呢，咁呢個喺香港播放啊 ,catchway.com 就會見到我哋㗎啦。咁另外如果大家去呢個香港網台 app 呢，就搵 Regular 先啦，咁星期一亦都會有我們新嘅一集嘅。咁但係呢，記得去我哋呢個嘅專業啊，咁就係呢個嘅 facebook.com 社動 sci-fi all the way。咁同埋大家記得加入我哋嘅 facebook 聽眾群組，就係、是、呢個 facebook.com 社動 groups 社動33926127-6632嘅。33926127-6632嘅，咁支持我本節目嘅朋友咧，就記得分享同埋俾 like 啦，去 YouTube 我哋嗰啲片啊。咁我哋今集會試下整兩個，係咪嗰兩個短嘅版本係嘛？係，係啦，咁啊試下整一整，睇下咁又得唔得啊？配合翻而家喺 YouTube 嗰啲嘅趨勢啦，嚇、啊，真係唔係好 buy 呢啲長片嘅，係一般都係嗰啲係，咁試下咁又得唔得？咁我哋都睇下啦，睇下係咪哇？我哋都唔知今集定下一集會有啲新嘅台嘅，不過我真係未知，不過就亂唔敢亂咁講算啦，係啦，今個禮拜講翻舊嗰啲先好冇？如果有新加，我哋下一集加翻好冇？ Okay. 好，咁你網上播放時間咧，逢星期一有 Regular 先啊，另外仲有 OpenSkyRadio.com 有時間，逢星期一有我哋後期 製作版嘅。好啦，同大家講聲好，拜拜。 拜拜。